九吹廿四，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心，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经验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住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住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时间，因为咧顺便啊搞个 schedule 咧，就喺个 Facebook page 嗰度诶吹埋鸡嘅，咁点知啲时间预得都勉强 OK 嘅，因为今次系同步咧，有咗 live 之后咧，就同时有埋个 Facebook page， 啊唔系，应该话开麦同步个 Facebook page 咧出埋个吹鸡文，咁啊都下次都有待改善，因为下次唔好 schedule 啊，下次就。臨按嗰個掣streaming 嘅時候呢就出 post 係啱啱好嘅。可能大家唔知道講乜唔緊要啦，咁如果大家見到 Facebook 嘅 page 嗰張相呢，就係、是、清真寺出面一個水凼，咁南亞人行過咁嘅情況嚟嘅。咁當今日射水炮車喺清真寺嘅時候呢，我就喺附近嘅。但係即係而家其實今時今日係要出嚟行街呢，即係就算行行人路又好，合法非法都好呢，就真係要打醒十分精神，同埋真係唔好怪去睇手機，因為實在太高危啦。咦，今日咁多人發入咗嚟嘅，睇先，加下就有44個人，咦都算快喎，今日咁快嘅，而家都只係得嗰四分鐘，連埋個 introduction三分钟，即系分几钟里面有44人入嚟啊，又唔可以计埋啲 introduction 嘅。咁我想知咧，而家即刻快问咧，究竟有冇人咧就喺我个 page 嗰度咧，就咁 follow 唔 like 有冇咧？我谂有嗰啲都唔会出声嘅，因为啊别有用心噶嘛，做咩咁鬼鼠又唔 like 但又 follow 啫？咁我其实就唔知道有冇人可以教到我咧。 我其实我想在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净系将啲 follower delete 晒佢，咁啊 keep 翻啲 like 嗰啲。咁啊，系咪又有可能咧？你同时如果 like 咗就等于 follow 埋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就真系好难分辨得到。咁所以咧，点样即系睇下有冇人提，即系可以教我咧？点样可以有啲 follower 嗰度嗰个嗰栏嘅人嗰度全部？delete 晒佢，因为咧我发觉咧好多怪人去我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 follow 啊，怪到咧连嗰啲佢个国家同埋个名嗰啲文字咧个电脑都出唔到，就系出乱码嘅又有，咁啊西人啊、印度人啊、大陆人，我唔知系咪大陆人咧，即系总之有啲怪名啊、乱码名啊都有嘅，咁啊两日之内咧有300个。呢啲 follower 咁啊，真系非常之唔寻常嘅。咁但系又唔见到 live 多咗人，又唔见到 archive 多咗人，仲少咗添。即系举个例，我上次星期四，即系前日系嘛？大前日啊嘅 live 咧就少人过上个礼拜成2000几3000人嘅。咁究竟多咗嗰啲 like 有乜意思咧？冇意思噶嘛，即系对要喺 business 嗰方面系冇意思嘅，即系唔会多咗人睇我嘅 live 嘅。咁但系我个 page post 嘢嘅时候，系咪会俾人 mon 到佢净系个工作或者个任务净系做嗰样嘢咧？真系大话不解啊！即系有冇高人可以点下？ 恒雄探长好，大家好 ，Miss Light Hello J J Lynch Zhang Zhu Chen Shoubo Ricky Yunhi Brad Pitty Ming Chan Mo 九公安大陆 Louis Angel 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Terrace White 熊猫探长好 ，J J Lynch 我见今日尖沙咀都算多人 ，J Lee 老探好 ，Alan Chu M H 八探长大家好 ，Pan Fork 宗教迫害样串大家好，开心拥抱嘅表情，开心拥抱嘅表情，叶国 Lee Ang Hello Sonic Lam 大家好 ，Wei Chun Hello Susan Kong Hi。 Hello， 岳图瑶啱啱差佬带埋胶筒毛巾入咗清真寺，阿肥毛石到话 ，May Lam 喺 Brad Pitt 警察出咗声明话尊重宗教。 哦，咁佢真系有少少牛底啊，的确系，因为有个长老咧走出嚟，因为我喺街度咧，我又冇戴 headphone 啊，费事喺架车度咁冇礼貌，咁我就见到有条 link， 即系有个 po 咧，就系有个穆斯林唔知咩兄弟定唔知咩出嚟讲噶嘛，咁其实人哋嗰啲。正常香港人的示威者都已经同你清咗个清真寺啦，即系我觉得咧欺善怕恶咯呢啲咪。 Ricky 袁探长，我正系喺你 YouTube 度听你讲嘢，唔 Jackie 差佬食笑嘅屎。 哦、okay, 食笑嘅屎，唔好意思，有啲新出声嘅人啊，即系嗱，我头先问嗰个问题冇人答咧，咁我都几肯定咧，嗰啲个 page 嘅 follower 咧，一定係有目的或者有計劃地，即係唔會無端端發生嘅呢啲嘢。即係我嗱，我首先唔係熬底啊，只不過大惑不解啫。即係想究竟知道係做緊啲乜咧？即係我一向好奇噶嘛，係咪？咁但係我試過入去揾嗰啲 follow 咗我嗰啲人嘅，嗱，於斷正咧，我就見到佢係咩人啦。咁 so far 斷正咁多個走嚟，淨係 follow 唔 like 嘅人咧，我入到去咧，佢都係冇 post 嘢嘅，又或者淨係得個黑色嘅頭像，甚至乎係淨係得大波妹嘅相，好明顯就唔係嗰個人啦。咁咧就冇 po 嘢嘅，全即係淨係得個 account 鬼 account 僵尸 account， 咁咧就不停咁樣我諗而家已經超過300個啦，多咗。咁但系最吊鬼咧，就有个叫做以前喺 Ragazine 做广播有个我都识佢嘅，嗰、那个叫咩 Justin 唔知咩即系叫京一嘅人啊 ，King Justin 啊，咁咧佢就净系 follow 但系冇 like 到嘅，咁啊点解有啲人咁得意嘅咧，净系 follow 嘅咧，系咩意思咧？嗱，我就唔会净系 follow 人嘅，即系如果我有兴趣或者我想。佢会提翻我睇佢啲嘢咧，我一定会 like。咁 follow 系咪呢个咩行为嚟嘅咧？我就唔系好明。咁我大家解读一下呢个行为咧，跟住再慢慢推敲，究竟点解两日之内有300几个新嘅 follower 咧 ？Terrace White 熊猫差佬怕同回教徒打圣战。Jackie 元朗行过差佬大马路出巡，一阵臭烟怼草味。 哦，元朗都系啊。 OK，Stephen King 你话系乜嘢咧？我想知道。哇 ，Stephen King 我近来都有睇 Stephen King 嘅作品，就系、是、嗰套叫《Long Grass》啊，一套 Netflix 嘅电影嚟嘅，都几鬼悬疑，又低成本又几好睇。 Stephen King 今日依家系 BOOOM 嘅主持。 哦，明白。咁系咯，点解系咁奇怪嘅咧？呢啲又唔 like 又唔成。又唔搭爹，淨係 follow 咗，因為我成個 follow 嗰個 list 咧，唔知點解咧 ，Facebook 真係有啲 bug 嘅。咁我淨係睇到個 list 咧，就永遠都係嗰個 list 嘅，即係揸油攤啦，即係曾經 capture 過一扎人，你個電話有可能由頭碌到尾，可能碌到二十個人出嚟，咁啊長期都係嗰二十個人嘅咯，擺最頂咧就係驚一啦。咁但系咧呢几日咧不停咁样有 follower 咧，但系完全见唔翻，即系你想起翻嗰啲人底咧，睇下佢平时 post 啲咩嘅咧，系完全系冇头绪嘅。同埋咧，我无论 desktop 即系电脑里面嗰个 Facebook 同埋手机嘅 Facebook 咧，都系搵唔到嗰扎 follower 嘅，就净系搵到 like page 嗰啲朋友嘅啫。咁所以有冇人明咧呢、這个样嘢？有冇人喺 Facebook 做一个解答下我咧？ Stephen King 真系好多鬼 ，CLS 英气大家好，我有 like 你 FB， 不过少上，主要睇力用少啲 Facebook 啦。 明白，用少啲 Facebook， 因为嗱，即系我都想唔用添，咁但系问题我 live 咯，我要喺嗰度吹鸡，同埋有个渠道要嚟发表，要嚟影响下人哋咁噶嘛，咁即系咁，所以我唔可以随便唔用嘅。咁 IG 咧又 IG 都少人用嘅，但因为 IG 嗰度咧个文化同 Facebook 又唔同嘅，咁你都啱嘅。如果用少啲或者唔用 Facebook 咧，咁啊有机会咧换过晒一啲即系平时即系年纪比较大啲或者蓝丝或者一啲以前有听过城寨但而家又嚟恐怖袭击嗰啲咧，即系少咗呢啲嘅，因为嗰啲人年纪比较大啲，年纪大啲嘅人先用 Facebook 噶嘛。我谂而家30岁之前都少用 Facebook 噶啦，咁所以都可以考虑嘅，但系冇地方发布啊嘛。咁啊，不如索性试下唔用一个月 Facebook 睇下，系咪真系影响好大都好，即系可以唔使我唔用都得嘅，其实真系。 Caris Y 熊猫探长解到黄师太变红师太个微微， 解唔到喎、啊，你喺度睇啊，都唔知点解喎。咁阿塔咧就佢就解咗俾我聽，即係佢話俾我聽，佢話因為咧Facebook 自己有一套 emoji， 就係嗰套 emoji 就冇黃色絲帶嘅，所以 display 唔到嘅。但我聽佢咁講，我都唔係好接受或者唔係好認同係咁嘅意思。如果佢嗰套 emoji 冇黃色絲帶嘅話咧，咁我改嘅時候個後台又見到有，咁但係 display 又冇。咁就真係唔 make sense 囉，即係呢個咪解釋唔到囉，係咪變咗。咁我又唔係咁容易就會罷休嘅人嚟㗎嘛，即係總之一個原案我都唔能夠說服到我話因為阿塔講嗰個理由囉。 Stephen King， 我最近做咗某 FB Preach 版主，真係好多今年先入 FB 的 ACT，最近多咗年輕人用 Twitter， 叔叔大家好。 我記得 Twitter 以前係擺唔到片嘅，好耐即係好早有 Twitter 嘅時候。但系而家摆到片嘅，因为今日嗰、那个清真寺门口嗰个长老咧，兄弟会长老咧，佢喺 Twitter 度发一个 post， 但有埋片嘅。咁我试下去 Twitter 先，因为而家多咗人去 Twitter 啦。以我所知， 全嚟玩 Hello 探长 LSP， 我上去见识黄师弟 HTY， 请刚刚尖嘴差佬高层戴毛巾水桶去清真寺，笑到甩地嘅表情。 你唔好迟啲戇鸠嘅真系。喂，咁我见到有啲人呢就新见识嘅，即係个未见个名㗎啦，係 Brad Pitt 呢排先见㗎啦。咁 Ricky Yuen 又係好少见㗎喎。Hello， 阿 Sandra Chan。嗱 ,JJ Lance 梗係识啦，食个饭添啦。咁但有位叫 J Lee 呢又係未见过㗎喎。J Lee 系咪即係阿 J 啦，唔係一个姓蔡㗎喎，应该又唔系你。咁呢就係、是、仲有阿 Yang Kyung， 我系咪识你㗎呢？我识有两个人姓杨又叫强嘅。咁杨乜强辈喺度讲啦，咁 Eco Lang 又经常见啦，阿 Sonic Lam 又系新见即系第一次见你留言，咁啊 Roy 又成日见啦，岳陶耀唔使讲啦，咁啊 Susan 又唔使讲啦，仲有啊 Dickie Ng 啊， 就都好似好少见定系未见过咧，因为呢啲名字就比较容易撞嘅。咁或者你换咗个身份，我又唔知道，可能以前识你嘅 Stephen King 又系比较少见啦。今次系几踊跃留言、哦、，S L S 张又系未见过你嘅、哦。系咁啊！另外有个日本字我完全唔识读添。OK， 呢个日本字系点样读啊？请问， 似用少啲 Facebook 啦。 系你叫用少啲 Facebook 嗰个叫咩啊？其实系咁啊！另外有苏苏，苏苏成日见啦。 全力玩 Hello 探长 L S， 请我上去见视王师弟、嗯、H P Y， 请刚刚尖嘴差佬高层戴毛巾、水桶去清真寺，笑到碌地嘅表情。碌皮嘅开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 ，Twitter 而家可以直播直播添噶。 Oh, okay. Neil 去 Hello， Sandy Chan He， Stephen King， 其实我系 Stephen Metal， Hannah Che Hello， Ming Box He， P W， Richard Chan Y。 嗯，啊，嗱你，Stephen Metal 你好啊，咁啊，仲有呢位。阿 Hannah Chair 阿姐，你好啊，又系三面口啦。Ming Box， 喂 ，Hello， 大家听日都要翻工噶，点解咁啊？不过而家好早，咁我发觉咧，真系时间唔同咧，会入嚟 live 嘅人就唔同嘅。咁我试下多啲日头、夜晚、晨早瞓唔着，都试下开 live。咁可能见到好多唔同样嘅朋友咧，都会留言嘅。如果半夜瞓唔着，五六点咧朝头早，我谂有啲海外嘅朋友咧就。又会入嚟，我觉得都唔系坏事嚟嘅，因为老实讲，如果我作为听网台嘅朋友咧，或者嘅网友咧，我就唔会听九吹廿四嘅 archive 咯，因为都唔系 live 有冇好听嘅，听人倾偈，可能有你又觉得过瘾嘅，咁因为你又见唔到嗰啲留言噶嘛，啊而家都好似见到嘅，但系如果你听网台 app 咧，又睇唔到画面，又见唔到留言。咁有冇瘾嘅咧？究竟有冇人经常咁样做又觉得好有瘾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咁啊 ，P W Richard Chan，Hello， 喂，呢、這个就系未见过啦 ，Ming Box 又未见过啦，哇，好多新面孔啊 ！Brad Pitt， 我最近睇探长，而家睇重温多。 Wendy、哦 okay、 开探长 ，T 等于 Lemon，Alan Chum 等于 Lemon，John、Han Nemo，Sonic Lam 由七二一开始睇，不过冇打字，红红柠檬茶 ，Sandy Chan 我好少睇 live， 只系睇重播。 哦，明白。咁系咪冇瘾嘅咧？即系咪都有瘾嘅咧？请问，咁啊啱咯。咁我早少少，你又睇咗重播啦，咪你又睇咗直播啦。 Marcus Film Hero High 探长， 喂，呢、這个真系未见过， 因为经常 miss life。 哦，明白。咁啊，系啦，可唔可以有人答下我咧？即系其实都有瘾嘅。咁你如果 compare 咧，你觉得 live 听有瘾啲啊，又话听 archive 或者听网台 app， 连画面同埋留言都见唔到嘅 live 啊，过瘾啲咧咁样。咁啊，另外呢位又真系未见过啦，Marcus 啊 ，Fumihiro 啊，日本人嚟嘅你系，仲有就系啊，哦，原来嗰个日本字系叫柠檬茶咁解，喂你好啦，咁我起码读得到你个名啊，大佬，我识一个美女咧，成日都个 Facebook 嗰个名咧系一个韩文字嚟噶，三个锁匙字咁样，咁我真人我都唔记得佢叫咩名啦，咁啊 Facebook 倾倾下偈，即系认到一个样咁样。直头噏唔出佢系咩名字，有时撞翻，因为佢系 D100 嘅旧同事嚟嘅，咁有时撞翻 D100 嘅旧同事，想问候翻边个喺咩度做，边个近排点，我都噏唔出嗰个嘢，嗰个名字，咁唯一有一啲同都有留意到呢个人嘅人咧，就话哦嗰、那个韩文字啊嘛咁样，佢个名字就叫韩文字啦，但系靓女嚟嘅。 唔得 key 我，因为经常 miss life。Why not time 唔系，我会听翻晒。 哦、 Harry 峰探长好。 Hi Gary 啊，呢位 Gary 又未见过 Gary 峰，喂你好，欢迎啦。咁有人第一次听 live 噶，又或者有冇人啱啱先识九七廿四，可唔可以举个手咧？呢位 LS 央啊，唔知我又唔肯读你啦，试下先。佢话其实咧呢几个月喺 YouTube 发。现九吹后开始听，好少发言。喂，咁多谢你先啦。咁啊，顺便鼓励你发多啲言啦。 Sandy Chancy 啊，早啲就好啲，请一请我在海外多伦多，冇谂过探长今晚会开 live。Alan Chan 睇重播送午饭 ，Dick Wong 嘅 Red Pitt 睇 live 有互动好啲 ，Dick Wong 好，探长就 S 因你以前会将啲对话响下面 click 翻出嚟，而家冇就变咗唔知道留言讲啲咩咯。Thank 厉害 Hi 探长睇 live 正好多，又即时回应交流。 阿 LS 张咧，其实咧而家仲好过以前啊，以前我 cap 翻出嚟多重功夫啦，同埋又。又冇个实时啊，所谓实时咧就我讲到边度嘅时候，出边个留言咧互动感强啲啦。咁但系而家咧，原来喺个 Facebook 唔系喺个 YouTube 嗰度咧，有个叫做 Live Chat 嘅一个 button 嘅，你唔揿佢又唔出嚟嘅，你试下模仿，即系你上翻 YouTube 咧，你睇翻咧佢可以实时出翻个 Live Chat。咁就唔存在冇咗嗰个囉，即係所以我先至唔 capture 返嗰啲 live 嘅留言出嚟㗎嘛。 明 Books， 我係唔讲道理，但听你讲道理嗰个才永向探长好 ,Ricky 怨我其实听咗好多次但係都冇留意。 哦 ,ok, 明白。喂咁明 Books 其实係唔讲道理但听你讲道理嗰个冇印象添。大家有冇印象呢？喂，咁其实今日咧，主要咧，我都系想讲翻我今日嘅见闻嘅啫，即系当写日记啦，即系大家陪我写日记啦。因为年纪越嚟大咧，即系记性越嚟差嘅。咁虽然近排啲嘢咧就好难忘记嘅，实在，因为香港做咗咁多年人咧，都冇见过啲咁嘅世面啊，冇见过呢个场面，即系确实系一个大时代嚟嘅。我觉得。今时今日发生紧嘅嘢咧，嗰个贴身程度同埋影响生活嘅程度咧，系绝对严重过六七年暴动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当时都系以讹传讹，可能以前咧就多咗幻想力，同埋以前咧就净系得一两个新闻机构同埋大量嘅报纸，冇现场、冇感觉、冇声音、冇气味，同埋冇危机性。你如果住喺九龙半岛嘅，那个暴动就。冇香港島嗰邊恐怖，因為香港島有炸彈。假如你住東區嘅話，喺新蒲崗或者黃大仙又恐怖啲。咁如果大家再老啲咧，五幾年咧，深水埗、荃灣嗰個暴動，周街死屍都好恐怖嘅。咁今次嘅影響嘅地方同以往嘅暴動唔同咧，就係、是、以往因為工聯會發動嘅關係咧，係喐啲都死人嘅。咁工聯會今日仲喺度聲討人哋暴力，係咪好好笑先？咁但系今时今日 ，so far 死嘅人就唔会现场死啦，即系唔会话警察即刻打死一个人啊，又或者示威嘅群众就走去私了打死人都冇试过。咁但系嗰个时间个历时嘅长度啦，肯定破晒纪录啦，同埋今时今日嘅 live 啦，好多记者为我哋 live 啦，咁我哋都好多选择睇到好多唔同角度，知道发生紧当下系咩事。兼夹大家已经好难俾一啲。真新聞、假新聞、情緒的新聞和有動機的新聞來令到我們偏信了某一個消息，因為今天呢就我們就很有機會呢就自己看到的 live 呢去判斷到一些相對比較真實的情況，尤其是有些人看 live 看到上癮是沒有不看不得的，很激動 都不看不得的。所以今天我們做成一個很大量或者很大規模或者很長時間的見證，咁对佢哋生活影响当然大过以往六七暴动啦。咁所以即係我呢咁嘅年纪呢都觉得即係不枉此生，即係唔係话你鍾意唔鍾意，但问题就係有机会见到香港由剑入车，而家由车入返剑，嗰个情况係历历在目。咁所以同埋而家有埋一啲 live 嘅 system 啦，即係你求其唔使钱开个电脑，你只要灯油火蜡电费咁就可以有个 live 啦，有部电脑啦，同埋或者手机啦，咁更加令到个人更加充实啦，资讯爆炸啦，咁所以唔开就笨啦，係咪而家啲 live。 咁头先我开 live 之前我都仲见到旺角差馆同埋深水埗差馆呢都仲同时发生緊一啲嘢嘅，唔知大家有冇跟进。咁所以唉，大时代啦，总之今次一定会有变化嘅，即系唔会无端端瞓醒觉咩事都冇变过，一定会有嘢变，一定会即系是好是坏，即系大家愿意接受就得啦，我觉得。 美麗，我最近都是聽重溫多，要翻工早瞓冇計嘛。Stephen King 啊，依家直播唔敢睇。Shipping 長開探長 ，Lil Fresh Hello 探長好， Hello. 大家好。Harry Fong 睇咗你好耐，不過唔係睇 live， 睇你重溫多，尤其介紹攝影器材及打遊擊。 HPY Chan Live 好啲，好多時聽緊其他網台，都即時轉過來。因有互動 ，Swallow Story 探長好，大家好。遲咗至收收六十七部動，我諗會有生命危險，但今時唔會有呢個感覺。Angus 再開。 是咁啊，都唔系噶，每日发生嘅事都唔同噶，有冇生命危险真系好难讲噶。 L S 凌晨地主今日未见人，唔通仲发紧梦？ 可能系发紧梦。 探长 ，Hello， 喂，咁啊，系咯，咁今日咧，其实我其实唔系出去发梦嘅，我真系约咗人食嘢，咁啊，同埋即系我次次都系咁讲嘅，咁啊，我唔使俾你知道系咪真系发梦噶嘛，系咪？咁总之咧，次次我出去约亲人食饭咧、饮茶咧，咁啊都撞正呢啲咁嘅事咧，就真系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系约咗人喺尖沙咀等嘅，本来，但系点知又封咗地铁啦，咁啊焗住喺佐敦出啦咁样咯。好，咁诶而家至到而家我就开始咗差唔多半个钟咧，咁我正式讲下正题啦。咁啊，既然我头先咧狂问。啊、究竟大家有冇 like 我 page 啊？唔系，有冇冇 like 嘅 page， 但系 follow 咧？咁啊，似乎一个都冇答我，即系正常会答人嘢，会有互动嘅朋友咧，就冇 follow 到啦，系咪？咁咧 follow 咗又唔出声嗰啲，究竟系咩人咧？有冇人解答到我咧？有冇人曾经试过喺第二个 page 都咁样做咧？因为我唔能够了解到点解嘅，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咧，我中意一个 page 或者就算未必中意，但系我想。隨時 follow 住佢，佢會通知我你有 post 啲相，因為有時有啲 page 咧 post 啲相或者 post 啲我鍾意嘅興趣，例如啊有個 page 我 follow 咗，佢有好多專業嘅租器材嗰啲公司或者嗰啲 production house 呢，佢點樣拍一啲特技啊，點樣拍一啲 foot shot 啊，點樣拍呢個慢鏡嘅廣告啊，咁樣即係我有興趣嗰啲咧，我就會直接 like 個 page， 咁咧佢有嘢就通知我。咁 follow 係咩意思咧？咁樣講嚟講去都冇人答我就算咯。咁我今日想講乜咧？就係、是、想講郭兆傑出冊喎。大家知邊個郭兆傑先？咁我見到佢咧，即係有好多人話哇，佢老咗好多喎。咁我只不過係髮型問題啫，即係好似我呢年紀，因為郭兆傑都大我年半嘅啫。咁佢成头白发，咁其实我都系嘅，即系我呢个框咧已经白晒噶啦。咁如果唔剪发咧，我谂我除咗个头发个顶之外系黑咧，其他都变咗白发噶啦。咁差唔多年纪啦，咁样。咁我觉得佢啲精神都各样都唔错嘅。咁我仲未约佢啊。咁啊，但系因为好忙，一出册就大把嘢做，就即刻要运动。即系佢呢啲啊，郭兆杰呢啲人咧就即系唔运动就好惨嘅。即系你运咗佢成半年。我覺得佢今日出嚟咧，即係鬼打冇咁精神。咁於是乎，我會再約佢出嚟食下飯啊，傾下偈啊，甚至乎我唔知道會唔會上我個 live 咧。咁啊，都想招呼下佢嘅。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即係嗰啲大中華嘅人士啊，社民連啊，甚至乎民陣啊、工黨啊、即公盟啊。是呢个收视嘅毒药嚟嘅，但我都唔介意嘅，因为我有朋友嚟噶嘛，系咪 ？Samantha Chili Hi， 今日 T G 咳到扑街 ，Step 是出 大杀伤力武器 ，S 有一 like 就会着埋 following， 一 like 就着埋 following， 咁我呢个我都知嘅，咁但系点样可以净系 following 但唔 like 咧？咁我又如果即系你咁讲，一 like 就着埋 following 咧，咁系咪冇可能铲走啲净系 following 嗰啲咧？因为我见唔到个 list 咯，直头喺个电脑嗰度。咁今日嗱，譬如郭兆杰，佢大家知唔知道佢系咪踎咗半年咧？嗰度咁我都有关资料咧，我都唔系跟得好贴，因为我都系社运嘅场合先见到一个屋企人，甚至乎佢细佬我冇联络嘅，咁屋企人就即系女朋友啦，或者老婆啦咁样，咁所以迟啲啦，我谂大家都冇乜所谓咯，啲私交嚟嘅啫，唔上嚟 live 咪倾下偈咯。即系我只不过想听下佢 嗰、那個即係其實我都係好奇嘅，都係消費嘅，都係消費嘅郭小傑嘅。即係我想知道係日本嘅監倉嘅見聞啫，即係純粹係八卦嘅。咁可能未必想講俾我聽都唔定。咁以我所知咧，佢又冇咩唔可以同人講嘅。咁啊，睇下點啦。大半年啦，有人話。 Perry 封大半年 ，Step 是佢響日本示威開火，宵夜拉咗。 係啊，冇錯啊。我諗呢度都幾多人知呢單嘢嘅，甚至乎有啲人可能有啲人直頭冇興趣知道，所以冇答爹咁樣。喂，咁 OK， 咁啊，郭小傑唔講啦，因為冇嘢講，冇資料。咁咧，今日講下我個行程先啦。我行程咧就係喺左岸站出，咁咧好騎呢咁樣。地鐵而家咧就好小事，或者好冇理由，或者斬腳趾避沙蟲嘅形式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將啲站口封曬啊！咁啊封曬咧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咧就係個站口本身就俾人封咗，咁啊叫人唔好出都合理嘅，因為你撞到出去又行唔到，即係上到嗰個出口又出唔到咧，就好猛噶嘛。咁咧第二咧就係佢唔想鼓勵啲人喺嗰度出閘行去尖沙咀，於是乎咧。佢係咁叫啲人去佐敦道嗰邊出，咁我家材料傻啦。咁但係恆豐中心呢就唔係佢管轄㗎嘛，咁所以呢因為恆豐仲有鋪頭開嘅關係呢，咁恆豐中心嗰個出口呢就即係保持正常。咁我只係有局部嘅 escalator 壞咗啫。咁我喺嗰度出咗之後呢，我已經知道咩事啦，嘩出到去成條彌敦道已經擠爆咗啦。咁跟住呢我就喺德興街度出啦，咁諗住呢就唔好冲到正啊，因为始终都未知道地面发生咩事，咁啊试下侧边望下情况先，因为老嘢咧比较保险啲嘅。咁于是乎喺德兴街出咗之后咧，就发觉弥敦道满晒人，咁我哋行后巷行到去Austin 道，谂住喺嗰度行出弥敦道，再去咗我朋友食饭啦。因为我朋友咧就喺 Holiday Inn 等紧我啦，已经。咁点知？諗住喺弥敦道照平时行街街咁样弥敦道行去啦，根本我连行去山林道都行唔到啊！即係条街已经多人到呢，同埋警局呢係咁就呼吁嗌咪开口埋口就话你哋啲暴徒唔好搵雷射筆照警察局咁样，屌你唔望咪得囉，日头系咪都光㗎啦，周围都咁啊，总之咁我觉得有啲风险啦，佢无端端整几个 TG 过来我走唔切咁点算啊？因为我真係有人食饭㗎嘛，大佬我唔諗住食 TG 㗎嘛。咁於是乎就返转头就喺后面街啦，即係喺 Austin 度行返去三角公厕嗰边。咁呢因为好熟尖沙咀以前住嗰度嘅。咁呢諗住呢就沿住一条金巴利道一路行到去金马伦道嗰边嚟搣我朋友，咁啱好啦，係咪。咁点样行到嗰度嘅时候，我朋友已经就我行咗去 The One 嗰度啦，咁於是乎好 The One 嗰度搣啦，咁一齊去食嘢啦，咁都未知食乜嘅，因為我哋仲揾緊夾公仔嗰啲嗰類介紹嘅黃店，因為尖沙咀我就係知一間黃店咧，就叫龍門冰室，咁我諗大家都知噶啦，咁點知又即係啲路 block 曬，又未必行到去，咁啊行街街咯，唯有揾下嘢食咯，咁啊我哋一路行，咁就聽講呢就佢話呢尖沙咀有個 K11MILSA 叫做，我都未去過嗰個商場，即以前嘅麗晶以前嘅咩新世界中心。嘩咁我真係 N 年冇去過，因為嗰個長期都係地盤嚟嘅，即係好人好者都唔會行過嗰度㗎嘛。咁點知今日見到嘩直頭好似泰國嗰啲商場咁靚嚟㗎，即係佢個裝修啊，即係因為我哋以前好鍾意去泰國嘅原因呢，除咗啱食食又平好安全，啲人又好 nice， 天氣又好又游到水咁樣。咁但係點知去到嗰個新世界中心呢，竟然有個泰國嘅感覺。挑點知去到呢就即刻見到啲有個碌嘅閘呢，以前大陸先會用嘅閘封住晒，即係超級掃興啦，咩又要打道返轉頭啦。咁諗住喺梳士巴利道行去泰安館嗰边呢，就有个头先我所讲嘅 K11MILSA 啦。又封晒喎，屌真係啲示威者真係阻住晒真係。搞乱晒香港。 咁跟住咧，我就唯有行去海邊咁啊，睇下風景啦。哇！嗰度原來係裝修得好靚嘅，因為曾經咧兩年前睇新聞咧，就係話好似新世界唔知同政府申請咗嗰個海濱咧，就攞咗嚟私人用途。咁但係好大反響之後咧，佢放翻出嚟。你諗下香港嘅地方就係咁噶啦，即係你唔係出聲，你由得佢嘅時候，佢哋嘅官商勾結。嗰啲利益傾斜得好嚴重啦，咁呢個叫做小勝一仗啦，我可以 keep 翻個海濱公園繼續博內行翻過去星光大道嗰邊啦，係咪星光大道啊嗰邊？好似係，好似唔係。咁咧點知見到有一間小食亭咧，咁啊寫有一啲樽裝水咧寫住係任攞嘅，咁我朋友話俾我聽，呢間就好慘啊，擺啲水喺度任攞都俾一啲藍絲喺度。系恐吓啊，搞事啊咁样，你谂下嗰啲人恶成咁样嘅，人哋啲水免费俾人攞，你都可以攞噶嘛，大佬，即系佢哋竟然咧会即系咁哪吒咧做埋啲嘢，咁所以唔怪得，即系我同一啲朋友倾开咧啊，扮蓝丝首先要 tune 一 tune 自己嗰个性格，因为如果你识得演戏嘅话咧，你往往方法演技咧就可以演得出色啲嘅。即系如果你把口话自己系蓝丝咧，好难讲得出嘅。我头先都入唔到戏嘅。咁首先，如果方法演技咧，你就觉得自己一个扑街冚家铲啦，觉得自己一个见钱开眼啊，自私自利啊，丧心病狂咧，咁你先可以演一个蓝丝演得有说服力啲嘅。咁于是乎咧，原来咧嗰啲蓝丝啊，贱格到咧，人哋派水俾人饮咧，都要走去捣乱啊，都走去杀赖啊，包括龙门冰室嗰单嘢啦。即系人哋请人食个餐或者平价特价咁样，都会俾人搞嘅。即系香港而家就系变成一个咁嘅地方啦。即系已经好文革 2.0 啦，已经系咁，所以几可悲啊！你话真系咁，于是行到嗰度咧，就见识到哇，原来嗰度几靓喎，原来真系。因为我 N 年冇去过嗰度啦。上次激光 show 射菠萝包，我就冇去到，原来唔知道嗰原来装修成咁。咁于是乎咧，就由嗰度谂住行翻落去啦。点知咧就真系有运行啦。我由菠萝包嗰度过翻去半岛嗰度，哇！真系条街好鬼爽啊！咁我仲俾我影到一张相咧，系梳士巴利道望去太空馆同埋钟楼嗰个方向咧，哇！28日后丧尸城咁样，一个人都冇，非常之好。我觉得香港应该系咁样嘅，即系啲游客唔好嚟啦，即系反正嘅 GDP 嘅增值得单位数，即系冇游客咪算咯。即系我就算见到游客咧。都希望见到一啲有文化文明啲嘅游客，系咪？即系我谂大家都系咁谂嘅。咁啊，仲有样嘢好可悲嘅咧，就系、是、当我喺摩地道嗰边行去新世界中心嗰边嘅方向嘅期间，经过有个 Marina's Club 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即系叫海员俱乐部啊，好似系。咁咧旁边咧有个山叫信号山噶嘛？咦，我中学嘅时候咧，一逃学就去信号山嗰度弹下吉他、影下相，好浪漫噶嘛。屌！我行过见到个山俾人铲咗，连个信号山嘅塔都冇埋，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同我跟进啊？系咪真系已经冇咗咧？系冇人讲，因为冇新闻。原因就系呢排啲新闻全部都集中喺示威同埋呢个革命嗰度，咁所以静悄悄就冇咗一个儿时回忆啦。真系好 sad 咯，我觉得。咁啊，跟住点咧就读埋先讲啦，因为大家可能冇乜兴趣听我讲。我的行程，因为大家都自己有自己的 channel 想讲自己的东西，那我当然不可以得我讲没你讲了，是不是？ 陈胜吴广，陈胜吴广，露齿咬牙而笑的表情。曼才正现在东铁全封站，有示威者住大埔。 sorry， 我漏了一些人没读了。Gary 封我大半年，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其实你只是讲。是 Perry 封大半年 ，Stepu 市佢响日本示威开火。 读咗系啱，我头先开始陈胜唔讲喂 ，Hello， 呢度啱，头先我 highlight 咗嗰度就啱啦。 曼才正现在东铁全封站，有示威者住大埔，翻五到屋企。Mandy Mac 今日某党铁的钟被破坏得好有艺术感，几靓。Stepu 市之前社运失败都系赖佢，虽然佢做啲嘢同主张都未必支持，但系屈佢系失败主因就过分咗。 边个话失败嘅主因啊？又系黄杨达啲冚家铲啊！我谂都系啊！嗱，讲起黄杨达嗰班冚家铲咧，或者叶普成嗰班冚家铲咧，我真系有少少嘢想厘清一啲佢哋又喺度 同一四年一樣咧，又喺度發放一啲不實嘅謠言去抹黑一啲同路人啊，即係不停咁發生嘅。上次有條友咧，咪就係話我全香港嘅網台得你講緊黃仁達咋，屌你仲講呢把撚咩咁樣？但係真係你唔好睇小佢哋嗰啲黃毒發作起上嚟，而家都仲發揮緊影響力。所以咧，即使全香港嘅網台，我唔知佢有冇聽過全香港網台聽得曬啊！咁系咪净系得我讲咯？我真系唔知啦。 H P Y 中国好似是去年 Mailam 可以净系拣追踪，我试过有啲 page 觉得立场鬼鬼地，唔想 like， 但又想观察下，所以只揿追踪。Perry 峰黑警向伊斯兰教宣战 ，Samantha Chili 好早出 T G Step 是黐线，差佬而家派人去做 show， 帮清真寺清洁，人哋下昼都洗干净啦。Samantha Chili 龙门排长龙排到出马路 ，T K 约十一一半 ，Perry Quan Hello Perry 峰无期 Gary， Hello Gary 你好啊。 H P Y 拆龙门今日排咗个半钟 ，Step 是海皮果间美乐士多，炳荣吹海 ，Canis 如期喺瑞喺度探长 ，Gary 全美反共，特朗普现在乃共，即使签到协议都连任失败，中共其实等死，如果起死回生要多得特朗普 ，Jack Musick M B 邓无色 H P Y Chen 传说有排队人士向龙门冰室泰食快啲，是否真有其事 ？H P Y Chen 信号山公园仲喺度，但里面啲信号就好似冇咗啦。 咪系咯，冇咗信号，即系揾阿 Signal One 嚟。嚟解釋一下，真係要喂咁啊！哇，今日先我求其及到三個 Gary 喺度，有個叫 Gary， 一加埋四個，勁啊！喂 ，Gary 你好啊，咁多位 Gary， 咁我覺得咧就黑警向伊斯蘭教宣戰咧，我覺得即係大家唔好玩，即係很無聊啊！覺得屌你真係高估咗黑警咩咧？真係佢屙尿射個界彈到個伊斯蘭教嘅人一樣啊！咁又咪叫宣戰咯？我覺得唔係咯，佢又肯講 sorry， 又走去抹翻，佢應該唔會有事咯。即係大家唔好將你嘅主觀願望咧，就走去開心定先咯。我諗即係佢已經覺得好落面噶啦，咁樣即係佢已經覺得自己付出好多噶啦，走去拎個水桶同埋快報做啲 PR。我覺得嗰個警察咧都好委屈噶啦，喺警察裏面咁，所以唔好因為咁樣開心咯。我覺得開心得太早啦。咁有人讲啊 ，Donald Trump 嗰啲嘢，咁但係如果参众两院啊都全投票嘅话呢，佢都唔係好出得到声㗎啦。咁啊听弹劾啦，咁样同埋佢能唔能够令中共起死回生呢，我觉得呢都係技术上嘅问题，佢都冇咁嘅能力囉，我相信。因为中国嘅死唔係因为佢一个人嘅，即係佢係只係一根稻草啫，我认为係啊，即係呢个我嘅睇法啦。咁龙门冰室有人叫佢食快啲都几好笑喎。咁因为我今日撞到个中学同学呢，佢一家人又系话去龙门嗰度惩罚佢咁样。咁我諗佢都哇，如果你讲緊排个半钟呢，我諗我食完返佢都仲喺度嘅。咁总之 join 佢啦。咁因为我哋好晏先食㗎都要。咁仲有就系、是、我諗早出 TG 嘅原因呢，就系、是、因为佢有审计处嘅压力呢，即系警察出得太多 OT 呢，前所未有咁多呢，我諗佢都要收敛少少，要早啲做嘢。咁解嘅啫。咁 K11 一般，我覺得 K11 就好唔好一般，即係唔係好一般啊，佢係咁多商場嚟講呢比較突出嘅，尤其是佢嘅展覽啊，尤其是佢肯嘥多人哋少少錢走去搞個少少藝術嘢呢，我都要俾個 like 佢㗎，老實講。海皮嗰間咪美樂士多，我冇睇添。咁啊，仲有就係、是，哎呀，我睇唔到有冇人叫食快啲咯。信號山就好可惜啦。咁仲有就係、是、阿May講個情況咧，我相信可能真係有啲人覺得我係鬼喎，因為我唔主張叫黑警死全家嘅，咁係鬼啦。咁啊，又或者即係、就是、我叫大家唔好太落，唔係唔好咁極端，唔好成日都掛住屌嘅，咁啊又係鬼咯。咁可能係咁都唔奇啦。同埋我成日都讲城寨呢，即係刘世良佢哋嗰啲前寨嗰啲嘢呢，又系鬼囉。即係觉得如果大家呢觉得如果你为咗呢个网台好好听，好有娱乐性，又或者学识好多嘢，咁你就自然会觉得嗰啲人唔会贪钱嘅。咁呢啲其实就唔适合嚟狗吹㗎啦。 因为呢探长就出晒名呢养唔熟嘅，即係中二两难全，对我嚟讲就唔好难嘅啫。咁所以即係有啲人有咁嘅期望，觉得啊佢好鍾意嗰个主持，我就觉得佢好贪钱，或者即係踢爆佢嘅好贪钱就係鬼啦，因为而家打緊仗，因为呢你未同嗰啲人，你未同你自己讲啲人一样，同路人你都走去踢爆咁样，即係呢个就係我嘅选择啦。当然踢爆佢唔係代表你要同呢个社运割裂嘛，要割席嘛，咁我冇叫你唔好听佢嘛，我只不过话同时呢个人就真係做緊一啲嘢，即係如果你呃咗人钱，你认咗错赔咗钱都唔紧要嘅，即係我觉得知错能改係咪先。但问题佢冇知道错嘛，最惨就不停有好多你哋呢，唔係你哋，即係有一类人呢即係包庇佢，觉得冇问题啊，佢呃钱关我鬼事啊，佢好听咪得囉咁样。咁但我就真係唔能够两样嘢我唔能够同时存在啦，老实讲。 Samantha Chili 水炮石清真寺千人战想挑战 Mrs. Elvin Chan， 我有朋 友其实佢勾射嘅，佢想射谭文豪啫嘛，即系我就唔觉得佢系为咗针对清真寺咯，即系我点都唔信咯，因为针对谭文豪佢又睇唔到嗰代清真寺屙尿射过界嘅啫，我觉得系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唔好咩都情绪上头，即系你如果咁样佢辣庆回教系会死得快啲咁样，你唔好因为咁样一厢情愿觉得。佢就係因为咁样走去射清真寺囉，我觉得。咁就开心咗就冇咗就冇㗎啦，即係根本就唔係㗎嘛，我觉得佢嘅判断唔係針對清真寺㗎嘛。咁所以你害唔到佢㗎嘛，问题係。 Elvin Chan， 我有朋友仲成日俾钱去听陈云讲座㗎。Perry 风经月公民成日出来抽水搵着数。Warm tip 嘅亲探长好，大家好。 拜年 探长晚安。PNLine,CHNI 美洛士多话有对夫妇早几日放底$1,000俾佢哋，今日买饮品请行街香港人饮。 Step Boost 一条底裤一张厕纸都有佢作用。咩人咩组织用得就用。HPY, Chan 邓模式，今天真有人叫食快啲，但系员工话出唔切笑到碌地嘅表情。Perry 风好怀念东吉 Brad， 好似林郑放晒口风话会追究个别警察行为。Step Boost 人员要向澳牛学习。XD 八年探长温和嘅风格好合乎你嘅性格，喺一齐中立就叫做鬼。 系，其实我都唔系中立嘅，根本我点会系中立啫？我有晒立场，但系问题就系每个消息你都要消化噶嘛，每样嘢你都有个对嗰个消息嘅来源或者个消息嘅内容，你都要评估去有个讲法噶嘛，你唔可以人哋话乜你就听乜噶嘛。咁即係呢个就解释到点解老少咁多人听㗎，老实讲。因为我的朋友的确咁样亲口同我讲呢，佢话其实唔鍾意听我嘅原因呢，就係你成日都 open 晒啲嘢，又戴晒头盔，又冇嚟肯定，又唔斩钉截铁。咁人哋咪唔当你权威咪唔听囉，因为人哋就係想听一啲权威，听咗人讲自己唔使諗，已经好忙㗎啦，返工同埋已经太多资讯㗎啦，如果有条友我又信得佢个，咁就信晒佢㗎啦，咁即係拜黄大仙一样。但我真係唔想做黄大仙㗎嘛，大佬。我又接受唔到自己撞车嘅懦嗰个感觉。即係你唔好话蹬啦，懦都唔想啊。咁有啲人蹬极都蹬蹬声嘅，咁样佢厚面皮嘅，咁样多人听都抵啦，係咪先。即係应得㗎嘛呢啲标数。 Brad Pitt 林郑放晒口风话会追。 呢单嘢个 source 喺边啊 ,Brad Pitt。你有冇听啊，监制？ 佢有讲类似嘅嘢嘅，真 系。 系。 O K， 咁但系又上商台啊？只要佢话警察啊，绝对唔会无啦啦会攻击一啲唔系暴徒嘅市民嘅。屌你盲嘅咩你？屌喺喺车喺太子站嗰个列车里面咁嗰啲，除非嗰啲唔系警察咯。即系如果佢唔系讲大话嘅话，咁会唔会系呢个可能咧？嗰啲系公安或者系武警嚟噶嘛？又冇 number， 又遮住个样，咁可能林郑咁样讲系咪曲线？就系话根本嗰啲唔系警察，警察唔会做呢啲嘢噶嘛？会唔会系咁咧？咁啊，可以谂谂，真系可以 develop 下呢个可能性啦。龙门学澳牛都冇用啊，因为澳牛个厨房非常之快嘅，因为澳牛煮嗰啲嘢咧超简单嘅，即系煎只蛋，夹啲嘢落去做奄列。煎个扒肠仔咁样就得㗎啦，但係呢龙门嗰啲嘢呢相对呢 就有心思嘅，啲嘢要醃啦，要釀啦。咁所以咧，老實講，其實龍門真係起菜好慢啊！你啲人與其叫佢食快啲咧，就不如叫個廚師啊煮快啲好過啦，咁樣。就算你叫外賣都冇用啊，俾個位你都冇用，因為煮唔到啊！我上次都爆爆地啦，十二個人排隊啦，我見到十二至二十啦，有啲行咗個對面咁樣啦。咁我普通叫個佢都煮得好快嘅餐啦。咁我哋都等咗幾耐啊？淨係等嘢食，有冇四個字啊？可能唔止啊，四個字至八個字我哋等咗。咁淨係等咗喎，咁我就算食得好快啊，兩個字食曬嚟，飲埋杯餐飲三個字嚟。咁都唔係路㗎，如果排個半鐘嚟計，或者如果排個半鐘，我相信嗰度都唔係好多人排啫，都係五六十人嘅啫，我估真係好大鑊㗎，龍門咁樣，真係要懲罰下佢啊，我覺得。 另外一間家寶都好多人排。 係啦，冇錯啦，嗱，三角公廁、七鹹圍同埋金巴利道啊。 唔 係 ，Austin 小路定係七鹹圍 ？Austin 小路嗰度有間叫做家寶漢堡咧。又是其实我佢唔系黄唔黄蓝蓝我都唔知啊。其实我以前我咪唔知啫，即系以前啊住嗰度嘅时候咧，我都成日帮衬嘅。 唔系嗰时都未 啊，唔系啊嗰阵时帮衬，因为我有安静嗰度帮佢整嘢，咁我日日都去亲安静嗰度，我都食家宝嘅。咁我哋有个好严重嘅缺点咧，就系冇咖啡奶茶咯，就有得汽水咯。咁啊，你估系鬼佬嚟嘅咩？鬼佬就话饮汽水。食 hamburger 啫，但系我即系一定要饮奶茶同埋柠茶噶嘛，咁样咁所以咧就美中不足嘅真系。咁咧葵兴呢边咧都有一间家宝大好多嘅，咁但系又系都一样好 consistent， 就系冇嗰啲咖啡奶茶啲饮啦，冇水吧啊直头。咁OK 噶，真系好食噶。 谁主浮沉不是好明白西凉什么中意两难全 Vivian 的 key 今日要问你长征至回到屋企美兰你突然多了三百个这样的追踪者好明显不是你鬼是那三百个鬼 Pumpkin MK 又爆铺破坏窗外唱这么大间清真寺不会看不到机 D 黑警是觉得他们有共匪照大撚晒只得罪宗教都不撚怕咯 Qualify 探长你好 SP Fork 肯定你不是鬼你有你自己的 point 不会跟从大坏主流其实是好事你是属于比较另类嘅 call 对我哋 viewer 嚟讲，其实系好事。Brad Pitt source 系881正经星期六份拘留与探长 ，Won't tip the 真鬼，真系因听探长讲灵魂，听到入来，哈哈鬼探长。美兰今日好多条水炮车片，好明显目标都系石机者。HPY 请今日石清真寺系差到条气唔顺，本来谂住云南阿瑞斩神子剑会有长大龙凤出现，点知长大龙凤系 reconnect。 哇，我觉得咧。佢如果嗱，因为嗱，我谂呢个 HPY Chan 咧，我谂你都认为，放啲风咧，话要搞清真寺同埋要搞重庆咧，即系肯定就唔系一啲主流嘅示威者所谂嘅嘢嚟噶啦，咁啊唔排除系警方添啦。咁但系今日我觉得真系好争气，尤其是嗰、那个栋笃笑嗰个演员啦，同埋几个社工香港大嘅南亚仔咧。都就喺嗰度站台派水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好有智慧，即系就算明知道你系会有人嚟搞咧，即系佢都企喺度迎战。即系我觉得呢种精神咧，即系我哋少数民族嘅团结咧，即系可能系啦，唔知系咪啦。即系起码有几条友，即系为咗维护佢哋喺香港大对香港感情同埋嘅佢哋嘅清白咧。即系我都相信斩人有南亚仔啦，有本地人啦。咁你点解唔去針對本地人呢？咁冇理由針對少数民族㗎嘛。咁我觉得佢係非常恰当同埋非常成功囉，因为你派得水自然有好多香港人即係感受到嗰种温暖，虽然你係派冰水呀，即係佢哋用佢行为嚟话俾我哋听佢哋係自己人嚟嘅。咁嗰啲人根本就咁多耳目呢，佢都唔夠膽喺嗰度做嘢。咁所以好波啦，总之咁失败咗啦。咁佢头先嗰位朋友，我都唔会反对你讲法嘅。佢以为有共匪撑腰咧，就无差别咁样连清真寺都射埋。咁佢其实主要想射谭文豪同埋啲记者，系啊，冇企喺度嗰条友都记者嚟噶。咁所以 佢又知道玩大咗揦嘢，咁咪走去做 PR 咯。即系话咧，佢哋惊一啲宗教团体，用惊过香港嘅传媒啊，诶，咁样系好唔寻常嘅。咁当然，咁我哋梗系要用一啲时间或者用一啲策略嚟reconnect 啦，呢个系好实际嘅。咁呢位垂主浮沉咧就话唔系好明咩细粮咩中意两难全，其实就咁嘅，即系我早排咧，可能你 miss 咗啦，大概三月嘅时候咧，咁我曾经咧就喺我 Facebook 嗰度 post 咗一本书咧，就叫做个书名系咩话？ 我唔记得咗。 大圣公嗰本书叫做阎王解读。咁咧我话哎呀呢本好嘢咧 miss 咗添咁样。咁原因呢就係、是、呢阎王解读嘅作者啊大声公啊叫 Gordon Poon， 就係、是、俾城寨嘅主流嘅主持呢都认为佢係鬼啦，又话佢基金佬呃人钱啦，咁呢啲係 fake news 啦，佢呃麦基嘅钱呢，麦基係世交冇告过佢，即係只不过听咗佢讲投资奶咗嘢，咁算唔算呃钱呢？咁呢就将所有嘅死罪呢拱晒俾佢。原因呢就是Gordon Poon 在那里出了一本书呢就是过万册呢而一毫子都收不到。咁于是乎呢就要告他要讨回公道。咁他不出钱的理由或者过程呢就是人家问几本书买了几多呢，完全是隻字都不提或者不答，甚至乎 email, 电话不听 ,WhatsApp 只读不回，全部东西都有证有据，最尾都是一毫子都没有给他的时候。咁作为一个作者来讲呢，即是钱来讲我觉得不是最大的 concern。即是尊严就是你要交条数出来，你他都很心急知道自己本书买了多少钱。不过。 他是想知道买了多少本的。 是啦是啦，知道买了多少本都不过。那呢就发觉受到很大的侮辱啦。你没理由电话都不听人的嘛，是不是？就算你闹交啊，那你都没可能这些你基本作为一个书商要做嘅嘢你唔做，咁於是乎就去告佢啦。咁但係呢一受到人告呢，咁就好自然呢就起降啦，就喺佢嘅节目度呢，佢有几百万嘅听众呢，或者几百万我諗，就喺几百万人嘅面前呢就疯狂抹黑佢啦，又话呃钱啦，咁又混淆视听啦，即係又话人哋本书好难睇啦，即係又话佢一个素人边度有咁多本啦。咁其实有冇咁多本呢，即係你公开条数咪得囉。咁我想讲咩呢，其实係原因呢就係、是、以前我喺城寨嘅时候呢捐即係公开捐嗰几次款呢，又我哋又抛头颅洒热血，又搲烂块面走去表演一啲嘢嘅时候，都捐收到都捐款嘅。但係呢我都未见嗰条数嘅。我亦都有提出要求问究竟捐咗几钱条数要出喇喎，咁样我都未见过嘅。咁会唔会習慣咗收咗钱唔拎条数出嚟呢佢哋。咁我唔评论啦呢样嘢。咁但係要评论嘅呢就係、是、已经入咗呢个司法程序啦，因为有人告佢唔俾钱咁样。咁呢个事实嚟嘅，佢本书有几难睇，佢个人有几咁扑街，咁你都要供条数出嚟要俾钱㗎。咁除非你反告返人哋话人哋呃佢钱唔交租咁样。咁你都有条数㗎係咪，咁淨係咁简单嘅要求佢哋都做唔到嘅时候。仲反翻转咧，就不停咁抹黑翻嗰个苦主。咁我所谓中意两难全咧，就系即系我觉得我拣咗企喺公义嗰边咯。所谓公义就系、是，喂你冇理由唔俾钱噶嘛，即系仲要抹黑人。即系作为一个苦主，佢把口又细过你，虽然佢声大过你，咁你个渠道有咁多人睇，你讲一句有成千上万嘅人都信咗你嘅时候。咁你未對個苦主更加殘忍係咪？咁但係呢我發覺呢即係令我好失望嘅呢就係呢即係大家都聽網台呢都係追求公義追求民主自由言論自由嘅啫。咁但係竟然呢嗰啲人呢因為我咁樣 post 咗本書出嚟，我就係話 miss 咗本好嘢，咁佢哋就知道意有所指就進行恐怖襲擊啦。咁我啱啱話飛緊去澳洲，一落地一插住個電腦，哇就有170多个屌柒我嘅一啲留言，即系你谂下，你日日听呢啲咁嘅关于一啲正义、关于一啲公义、民主自由嘅嘢，啊，点解你咁样谂嘢嘅咧？嗰啲人，即系有人话对我好失望。老实讲，即系我对呢班人仲失望。你日话捐几万蚊俾佢， 又不停咁捐錢，哇！又為正義發聲，哈！竟然連啲咁嘅基本嘅是非黑白都分唔到嘅，咁諗下我幾失望啊！即係為咗你一句，我解釋咗十五分鐘啊！其實我真係好想講，真係多謝你俾機會又講多鑊啊！真係，即係嗱喺呢單嘢裏面咧，真係唔關我事嘅，我一毫子嘅瓜葛都冇嘅，即係。如果当年我喺城寨嘅时候筹过嘅款，无论我卖我自己嘅画啦，我嘅相啦，即係其实我嗰几张相呢筹款都筹到几千人㗎都。咁我一毫子都冇计，我连啲相即係个 copyright 我都卖埋出嚟都筹埋款。我真係完全唔会计呢啲钱嘅。咁但係嗰啲钱收返嚟，除咗交租交电费交宽频之外，如果佢哋有一毫子落咗自己袋嘅话呢，咁就叫关我事囉。即係 so far 我都冇追究过呢啲嘢，因为至到我臨走之前呢都冇公开过条数啲钱点样用法嘅。咁我算数啦，呢啲真係我好大方嘅。咁但係人哋出咗一本书，人哋真係好想知道自己卖到几多本。因为个自信心就係咁样嚟㗎嘛，本书好唔好睇多唔多人睇。以阿大声公个性格成日都自吹自擂自我陶醉嘅。佢呢样嘢好紧要㗎嘛，真係。咁你难怪佢会即係有咁紧张会告你㗎嘛，係咪？咁以我所知呢，因为原本我就係知道大声公有啲 case 啫。咁但係呢有好多人唔知点解自动同我报料呢，又哎佢哋个个都系咁㗎啦，你而家先知呀，全行都知㗎啦咁样讲。咁我又唔系佢嗰行，我又唔会知㗎。咁但我识佢之前呢都听过好多人咁讲佢哋，我都唔信嘅。因为我都系好懦弱嘅，即係我都系为咗要结盟起一个网台而我抹杀晒有份忠谷我嗰啲朋友嘅。咁真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同佢哋讲声对唔住啦咁样喎。嗱，我唔会无端端讲嘅，我只会係有人问我先讲㗎啫。如果你唔想听到呢，你就唔好问啦，唔该。 黎比特尔有大量武警混入黑警，连美国人都知。香港小米铺有放火 ，The Man the Chili Anyway 水炮车指挥官好七，笑到碌地嘅表情。Pat Van Hook 一派探长，齐白探长好，你系穷鬼讲笑咋 ？Jack Music and B 邓无色，尖沙咀 K 十一内 The Butcher Club 看保证 HP Y 请今日系超过100个人喺门口排队。六秒零秒都有人话声水炮车射清真纸条片俾真主党，笑到碌地嘅表情。Poly P 真系想知穆斯林点回应。Alex 长探长你好 ，HPY， 请我喺重庆大噶 ，Brad Pitt 社运界啲利益瓜葛真系复杂 ，PW，Richard 从高登万德同集我有听 ，PW，Richard 请我信你的讲述，估唔到刘世良满口正义沦落如此负声狂 ，Message retracted。 咁啊，沦落如此都唔系点样沦落啫，即系只不过，即系其实佢系搏得过嘅，因为咧有好多。有识我有识佢嘅朋友都忠告我呢，你唔好嘥气啦探长，係冇人会信你讲㗎，即係虽然我信你咁样，但我唔知佢係咪真係信我㗎。咁呢佢话你咁样讲你蚀著㗎，多数人都唔会信你而信佢㗎，因为佢哋嗰个经营呢同你唔同啦，你成日玩交呢，你讲嘢冇佢咁老实㗎咁样。咁虽然係咁，但我只係信我自己相信，我又信即系嘅，即系我自己见到嘅嘢，我就会直讲翻出嚟，即系我就完全唔会含糊嘅，就咁解啫。咁所以咧系时候啦。如果未听过讲正话嗰啲嘅卖书风云，又觉得我系讲紧大话，系抹黑刘世良，抹黑呢个社运嘅话咧，就请你咧就即刻 unlike， 即刻唔好听九七廿四，因为咧即系我连呢件事咧，你嘅偶像我都抹黑嘅话咧，你其实真系唔好嘥时间喺度，即系我亦都唔想同你闹交。咁亦都可以保持返呢九吹廿四呢嗰个倾偈个畅顺度啊。咁啊高抬贵手，多谢。Nana 点啊 ,Nana, 上埋啊。Nana 好得意啊。Nana 隻脚呢好似个橡皮鸡咁啊，大家有冇留意 啊。Nana 话打緊仗啊。 係啊，打緊仗啊。咁你喺呢度 ,Nana。哎呀哎呀。哎呀先太。 PW Richard Chan Me Too 和 Jenny 你讲在合情合理 Chan Y Chan 我一向都看不能起果两工作两兜又根本成懒日都好能想出韦博收听话爆乜爆物有乜鸠内幕屌佢老味谁主浮沉亲兄弟也要名将我信探长 YC Louis 我信探长 Fusan Kwong 我因为喜意听 Gordon Pune 的分析有 share 佢的 YouTube有两个城寨人留言话佢系中共的鬼，厨艺关两只都系护你，但你要小心嗰条蒙古能源多啲，因为未释放呢只 Gary Fun Nano 肚饿。 嗱，其实咧，你讲咩两只都系鬼啊？唔系，你讲咩啊？再听多次先。 富山矿我因为中意听 Golden Pune 的分析，有 share 佢嘅 YouTube， 有两个城寨人留言话佢系中共的鬼。 系咁，但系冇证据噶嘛？呢啲即系佢哋嘅证据咧，就系你搞细粮，你仲唔系中共嘅鬼？细粮冇人听，或者细粮俾人告，边个最开心啊？嗱，呢个咪就系佢哋嘅理论咯。咁同埋就话两只都系狐狸，咁啊小心即系点啊？睇下先。 全泥管两只都系狐狸，但你要小心嗰条蒙古能源多啲，因为未释放呢只。 嗱，其实咧我就两个都。如果讲系咪好 friend 咧？如果单独食饭嘅次数咧，或者相处的时间咧，我同阿细娘话多啲嘅，因为嗰阵城寨焗住系要咁样，要好多嘢倾啊咁样噶嘛。开台嘅时候啫，开咗台之后都好少食饭嘅，食过几一两次嘅啫。咁但系阿蒙古能源咧，我就试下同佢饮过下午茶啦，多数都喺街撞到佢嘅，咁啊直头唔可以话同佢熟添嘅。咁但系只不过咧。可能佢一厢情愿咧，以为我帮佢讲说话啦。咁其实我唔系帮佢讲说话嘅，我其实只不过系咧，即系我见到啲咁嘅情况就好唔对路嘅。因为我觉得越贪钱嘅人咧，喺社运嚟讲系越危险嘅。我觉得喺呢、這个即系悲丧，我头先讲呢个理论咧，越贪钱嘅人越危险咧。咁我调翻转，我觉得刘世良危险啲，因为刘世良有几多人听 ，Gordon Pan 有几多人听咧？即系如果佢扇你一镬，就死得人多啊！真系。咁但系 Gordon Pan 佢扇你十镬咧，都唔够佢扇你一镬咁多人打嘢。咩原因呢？就系、是、你逢亲越贪钱嘅人咧，佢受统战或者会收买嘅机会会多啦，系咪？咁当呢两条友啊，蒙古能源都系好捻贪钱嘅，咁佢都会被统战嘅时候，但系佢影响力系好细嘅啫嘛。即系城寨一个节目可能有一秒有冇？有时都有嘅。咁但系阿 Gordon Pan 未等到 10K， 咁你谂下嗰个影响力有几大啦？所以咧，我就唔认同阿黐埃 Quan 呢个讲法嘅。呢个纯粹系你对嗰个人嘅观感嘅分析嚟嘅。咁呢个系真嘅，我唔会 challenge 你嘅。即系好捻真呢条友嘅，哎呀冇咁真呢条友。咁人人都有呢个判断嘅。咁但系我所讲嘅咧，即系我两个都唔真或者两个都真嘅时候，我觉得个影响力嘅问题咯。即系边个影响力，边个多人听，边个影响力就大。边个做衰嘢就边个死得人多，即系边个衰，边个多人听就边个死得人多咁解啫。咁我呢个系我嘅分析咯。Nana 唔系肚饿，佢只不过佢无端端好想走嚟同我一齐坐啫。我谂，因为一齐坐咧，佢就唔出声啦，即刻系嘛？有冇讲错你啊 ？Nana Gary Fung Nana 肚饿 ，Won't tip the turn Nana。Hi Brad Pitt 城寨听过一次，讲嘢有啲废。Queen Y Fiona Chow 炎黄解毒好好卖，我都要等翻印先买到。我都系帮上书局买的喎，你令我信大声讲，挥挥香港警察向伊斯兰教宣战。 系嗱，咁如果大家觉得咧，屌我听嘢啫，又唔系同佢做亲戚咁样，咁即系如果你净系去到呢个层次咧，咁我觉得冇坏嘅，即系。你咩都听下都 OK 嘅。咁但係呢佢点教你做嘢呢，点你做啲咩呢，捐钱啊，各样啊，又话冇咗城寨就香港就冇咗公义啦，咁嗰啲你真係千祈唔好信囉。因为公义唔係淨係得佢独家㗎嘛，你都知係咪先。即係大家做自己嘅份内嘅嘢都可以改变到个社会㗎嘛。譬如说服下你啲朋友啊，或者介绍多啲。原本唔知道个社会点样运作啊，立法会点运作嘅人，或者甚至乎蓝丝，咁你解释成个运动系点样来由啊？嗰啲人捣乱或者破坏得嚟，佢背后为咗啲乜啊？咁佢听唔听都好，你埋下咗一粒种子咧，佢都会迟早都会萌芽嘅。我认为，日脚软系嘛 ，Nana。 即系我觉得有啲人话信我，你又唔使信我嘅，你自己谂啦。即系件事就系咁噶啦，查都查到嘅，你去法庭。 辉辉香港警察向伊斯兰教宣战 ，Frankelo 探长，我信你，行红边个会理？边个系蒙古能源？春探长好， 张 继好，我信探长。Jack Music MB 邓模式，蒙古能源指导，短短大声公 Brad Pitt 又唔系边个多人听就影响力大。如果林郑听探长，探长影响力超大，喜极而泣嘅表情。 咪 着住城寨叫人捐钱冇问题，但闹人捐得少就唔好。Perry 峰只是一盘生意。 啊，你都知啲嘢嘅呢个 Live Judy。喂，咁啊，即系嗱，我就老实讲，嗱，大家见证啊，我就唔会专登讲落讲呢啲嘅啦，已经。咁但系有人问到，我咪讲咯。咁啊，好似即系有啲人我咁样讲咧，都已经好卵嬲噶啦。又甚至乎又话探长好卵小气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小气，老实讲，我冇已经冇瓜葛噶啦，同佢哋已经。同埋我喺嗰度离开，完全唔系因为佢两公婆或者因为个台有啲咩意见不合啊。即系大家都系同路人嚟嘅。只不过呢即係个台有时改㗎，我想个 quality 更加高啲，更加录音搵一啲啱适合嘅人。而佢哋又选择包庇咗一个好撚废又做嘢又好牢骚又冇责任感嘅人。咁於是乎呢，我觉得啊，既然大家投票都要保住佢嘅，咁我宁愿即係追求一啲更加好嘅录音效果或者更加好声嘅一个、YouTube Live。咁於是乎我离开，即係就係咁简单，大家唔好諗多啊，完全係冇一个瓜葛底下走嘅。咁有人好笑问我有冇攞返钱，攞返咩钱啊，嗰啲人捐款唔係我嘅钱嚟㗎嘛。咁当然嗰陣时捐咗俾咗钱嗰啲嘅落喺佢哋手上啦，咁其实我都算数啦，即係都係公义啫，都啲钱都係要嚟令到香港更加好啫，即係我当时係咁諗下。 Kevin Lee， 总之做网台就冇个好人，哈哈哈哈！我哋 Jenny 恨钱系好危险的，好多人以民运嚟赚钱。太子中福堂乌牧师系好扑街，下流。Thank you 支持探长。 喂 ，Thank you 啊！咩太子中福堂？有个咁嘅堂嘅咩？咁你无端端讲咗嗰个人，我话唔识，不如你介绍下佢啊！ 选汉月包庇光头佬开眼嘅小脸， 系、哎、啊，冇错啊！嗱，你唔好理佢光唔光头先，我最鬼憎人哋就用一啲人哋嘅外表嚟耻笑噶啦。但系咧，嗰个人咧就系偏偏咧，阿刘世良成日开咪耻笑佢咧，佢都唔嬲嘅，真系好难得嘅。但系我就唔会用人啲缺陷同埋冇话逆转嘅一啲缺陷咧去笑人嘅。咁咧，即系主要系针对咧，即系嗱，推咪你冇理由。唔系望住条声噶，你冇理由请你翻嚟推咪咧，你挂住喺度画人哋嘅人像噶，系咪？咁 all the way 都系咁，甚至乎人哋去完厕所 break 完翻转头，个屎忽坐住咗支咪，啊佢竟然去到尾都唔知道人哋坐住支咪而冇声嘅，咁啲听众啊不停喺度，哎边个好细声，边个大声，佢完全唔理我喺度画画。喂，当时我唔系话要炒佢啊，我不如揾多一个人嚟顶下佢啊，即系揾多一个人嚟，即系谂住就系。还掂都，因为要俾钱噶，唔系唔使俾钱噶，即系揾多人翻嚟咧，即系帮轻下佢。譬如佢想画画嘅，咁啊嗰日就专心画，咁另外一个人喺度推咪，咁咪好啲啊！即系呢个系完全系正面嘅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嚟嘅。但偏偏咧，就算我有个老友有份投票咧，都觉得我系针对紧佢。咁我系针对佢啊，但我针对佢工作嘅态度啊嘛，我谂一个方法出嚟解决一个问题啊嘛。但我哋全部投票都系企喺我对面嘅，咁我咪唯有走咯，因为我都系接受唔到有人咁样喺个网台度做嘢咁样。咁呢啲咪中意两难全咯，即系佢觉得易有闲嘅啫，中系最紧要嘅。咁但我并唔系咁睇啦，当然。咁于是乎咧，我离开咗咯。喂，你唔好问边个光头佬啦 ，nobody 嚟噶咋？ 齐白边个光头佬？ 喂，知啊，知唔知啊？算啦，我谂咧费事讲下啦，因为好多人新入嚟咧都唔知道我哋讲乜。好，呢、這个 topic 就完。喂，咁继续呢就係、是、呢我头先话要招呼返个叶普城嗰啲渔业啦，即係中咗黄毒嗰啲呢，嗰啲咁嘅扑街唔家产呢。咁我唔识佢呀，梗係闹得爽啲啦，我识嘅我就未必会有话扑街唔家产啦。咁呢要开名嘅，最近呢我就有个朋友呢就 send 咗一个关于有个叫 Pokemon， 我唔知咩嚟嘅，就 send 咗成条片俾我录得都 send 都几好嘅。咁呢就佢就放啲人入嚟留言呢，唔係live呢，即係好似我咁样，即係直头有封 in 嘅。 咁咧跟住咧就佢就抹黑緊呢個六一二嗰個嗰、那個民嗰、那個咩基金啊，叫做全名。 六一二。 六一二基金，即係話咧有啲義士入咗去俾人告咧，佢又幫佢打官司嘅一啲分定嚟嘅，就係、是、全港嘅籌錢最高能力嘅一個基金嚟嘅。咁於是乎，首先我講下即係乜嘢人咧，就會對於啲傳承最有光環、最有籌款能力嘅人，就專係攻擊佢而鬧佢嘅咧，就好明顯就係葉普成嘅記錄嚟嘅呢個，即係完全係唔係話針對佢哋，呢個係絕對一個記錄同埋歷史嚟嘅。咁咧，佢哋鬧一啲有光環同埋籌錢特別高嘅同路人嘅團體咧，嗰、那個力度咧絕對大過去攻擊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同埋政府嘅力量嘅。例如嗰陣時話郭兆傑唔俾佢衝龍河道啦，又話最個大台就累佢哋俾人拉啦，即係好多呢啲就失實嘅抹黑嘅。因為我現場喺度，我完全見到嗰啲事情發生成點嘅。咁但係而家死灰復燃啦，咁於是乎咧嗰、那個 Pokemon Go 咧就有人話咧話嗰個基金咧咁撚多錢又唔派錢，人哋俾人拉咗冇工翻咧又唔補貼。又話留返啲錢做咩呀，即係你返撲街咁樣，即係鬧到好狠嘅，撲街都已經便宜咗佢，我唔記得咗，你有機會自己聽下。又話佢哋嗰啲人又好鬼，又咩何秀蘭咁成，何秀蘭我都唔鍾意佢，但我都絕對唔覺得佢唔夠膽做呢啲咁嘅嘢，呃錢我絕對唔夠膽，我覺得佢。你話佢笨柒呀，做埋啲門面嘢呀，又或者唔識轉博呀，咁我會信你咁講嘅。咁咧，梗系帮衬星火，唔好揾佢啊！千祈唔好揾佢哋啊！咁样，咁咧嗱，咁究竟系咪点咧？嗱，甚至乎咧 ，Brad Pitt 咧，不过因星火效率高，星火效率高同埋六一二效率高，边个高啲？有冇实际嘅 figure 咧？我想问下，你都系咪都系听翻嚟？你有咁嘅印象咧？咁我即系我都冇呢个 figure 其实，但系咧最近咧，我有个朋友仔咧，即系上过嚟讲鬼故，乱毛讲音乐嗰、那个。嗰位朋友仔 Leo 咧，就好不幸咧，就係、是、半個月前咧，大概咧兩個禮拜前咧，就喺一個地方有三個朋友，就俾九個黑社會就打到爆曬缸，鼻都爆埋，遍體鱗傷，斷手骨啊，剩啊，即係朋友。咁佢就冇斷手斷腳，但係佢爆咗鼻。咁開頭都以為冇事嘅，因為淨係鼻流出血，咁但係面頭冇傷嘅，因為好貪靚嘅。咁啊，佢都覺得誒好彩啊，冇塊面冇花到，又冇眼腫面腫算啦。咁點知啊，發覺好痛啦，之後都原來鼻骨有碎骨啊，同埋咧傷口咧又增生一啲軟骨啦，令到好痛啊，硬到。咁於是乎咧就要做手術，專登戒翻開，唔知戒開呢度咩做手術。咁咧原來咧所有嘅手術費啊，同埋嗰啲補貼啊，即係你翻唔到工，都係六一二俾錢佢嘅。而人哋係俾得好低調嘅，咁嗱，即係個比率，我唔知道效率頻率高啲啊，定係我真係唔敢肯定嘅，即係星火嘅頻率高啲都唔奇。咁但係你聽翻嗰個 Pokemon 嗰個講法咧，就係、是、一面倒咧講到好盡，就係話佢哋留翻啲錢唔知做乜撚，但係人哋都當面講過，就係話而家官司未打，有幾多人告入去唔知，幾多人要打官司，幾多人要坐監都未知。咁佢留返啲錢要嚟嗰陣時用，咁如果嗰陣時冇得用，咁你又到時如果你爭嗰班人，你就話梗係吞咗啲錢啦，點會唔冇得用啫？哦，如果佢話哦，因為嗰陣時賠曬俾人啊，我賠得仲多過星火啊，咁到時你都有得鬧嘅。即係以我嘅經驗同埋記錄，所有好針對呢一啲好充滿光環同埋好正經，唔會講粗口同你鬥屌嘅，同埋一啲喺选票上有敌对情况嘅人，都系同一个套路。你话佢热狗咩？佢又唔会认系热狗。你话佢系陈文嘅 fans 咩？佢又亦都唔会认嘅。咁但系总之咧，一路都存在一班咁嘅人喺度，未死过，可以话系。只不过当黄杨达扑咗街，黄宗文选唔到，陈文俾人话傻佬嘅时候，佢哋咧就觉得好捻懦，即系跟咗呢大佬好懦。但系问题就系佢嘅思想嘅思维嘅套路已经俾呢几条友影响到成为佢基本嘅动作啦嘛，已经咁，所以呢啲咪就系叫毒咯，呢个就咪叫黄毒咯。 黄毒就是来自无毒咯。咁即系你唔可以再唔讲呢啲，再声讨呢啲嘅。咁我嘅经验就系话，佢唔系专登嚟同我讲嘅，即系只不过系我朋友，所以我知道佢呢个六一二系好低调咁样帮补咗佢哋做咗呢样嘢。呢个系我唔系我朋友嘅朋友，我亦都唔系听人讲，亦都唔系听网台讲。佢话第一身我同佢倾偈得翻嚟嘅资讯嚟嘅。咁连佢甚至乎边个叫吴可儿佢都唔知嘅，即系接受到呢啲咁嘅捐助。因为佢三个俾人打，其中一个识得去揾佢哋去求助，仲易批个保险公司啊，大佬。咁所以我都好肯定，不停抹黑六一二嗰啲人咧，都系嗰啲人嚟咯。其实即系都系以前叶普成嗰啲人，只不过佢懦咗冇咗大佬，咪不停咁做翻呢啲咁嘅对一啲同路人嘅攻击咯。又系 2.0 嚟噶，好彩今日嘅僆仔咧根本就唔知边个叫黄宗文。又唔知边个叫陈云，又唔知边个叫黄杨达，咁所以先得到平衡嘅。咁如果成日听埋呢个 Pokemon 啊，仲有呢个白冰啊咁嗰啲，咪又系佢啲影响力咪又依然存在咯。即系白冰好好听噶，又浓缩啦，又啲资料又齐全啦，但咪又系九浅一深。佢有咩目的我唔知啊，但系佢都系嗰个思维都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大家要小心解啫。即系所有其实小唔小心冇用啊。你中意听就中意听噶啦，但系问题你都尝试下分析。嗰啲嘢系咪真嘅咯？即系就算我头先讲刘世良嗰啲嘢，你都希望你自己分析下咯。你去法庭嗰度查下，究竟嗰单官司进展成点咯？咁啊闹我冇用噶，咁啊真系争人钱，真系过得入，而佢自己最尾嗰一审佢自己放弃咗，走去赔钱。咁呢啲全部都系事实嚟，咁啊唔系我老吹噶嘛，系咪？ Welcome to Live Chat。 哎，sorry， 唔知点解又弹翻上去。有啲问题啊，等等。 H P Y Chan 其实真系冇留意过官司，请问有冇人知道结果？红红光头仔系黄锦星局长，分区里612人道基金。Perry Kwan 因为我同事有细娘，所以我都听过少少讲陈燕林单案，就知佢所谓爆料，只系靠睇 Facebook 嘅留言当真料爆。D W N T H K 大家好 ，Jack 辉芒果佬 ，With Jenny 好多人都知中福堂的乌小学牧师，根本佢嘅人品好差，以宗教嚟骗钱，好多民运人士都知道。我亦是受害者，割席算了。 Okay、 Brad Pitt 不过因为星火效率高 ，Dear Jenny 中国人的性格太奸诈。Jack 辉612又系低调。With Jenny 现在慢慢去了解，去适应下。D W N T H K 星火系主动出去找人帮。612系事件发生后金钱上帮忙。我两边都有捐美元。Look 系612需要有单据可以直接报销，如果无单据，两家都不能 claim。Q Y F M 抄612全部有出数捐笔钱俾佢哋，都信612星火系。好快大家都是帮意思 Brad Pitt 星火存在好在几年有经验 ,612 太多光环用钱应该会小心。 是。但是我听到那些即是其实星火我都信啦当然。但我听到那些抹黑呢是没需要抹黑的。即是只要你信那些人你筹钱给他你摸住他就已经 OK 了。那你抹黑他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说他二十几万的音响、 啊。哦他二十几万音响。咁佢出有咩问题呢我又唔好明啦。民阵可能又唔够钱呢民阵都少人捐钱啦。 Ruby Pune 有人话嗰间学校停课三日为咗拍返条片。讲讲芒果佬近来几经复工调返社运人甚被人打完仲闹狗佢无资格叫人去和你 A。 吓、啊。头先上面有人话即係法庭嗰单嘢唔知咁你咪查下囉系咪咁讲呀你。有冇人知道官司嘅结果啊？咁我知道少少咁，唔系少少，我知道嘅个结果讲俾你听啦。可能未完啫，就系、是、去到第二审嘅时候，自动赔钱咯，自动公开买咗几多本咯。但系之前我口硬噶嘛，喺节目度仲讲紧就算个官司点咧，即系真理长存，都系企喺我哋嗰边嘅咁样。如果企喺你哋嗰边，你又使乜赔钱咧？咁样唔知咯，你问佢啦。嗰条蒙能系扑街，你使乜射佢啊？使乜手软啊？告到扑街仲得啦，系咪？咁啊，点解有咁嘅选择咧？咁样咁啊，多得大家捐钱，咁佢咪可以赔钱咯？即系你嘅捐款就变成一个赔款啦，咁样啊，其实就唔使嘅，人哋大把钱，唔使计呢啲根本就。 嗱，有少少疑問嘅，因為星火咧有兩條阿叔咧，煙不離口同埋唔中意望人嘅，即係鬼祟祟嘅阿叔咧，喺2014年嘅散運裏頭咧，佢喺旺角晚晚咧都喺度唔知做乜，又唔同人傾偈，又自己同另外一個肥佬不停喺度觀察，甚至乎咧就有一次佢唔知道有個 friend 咧，佢做髮型師噶嘛，所以髮型比較前衛啲，又係男性但係剪個女性髮型，即係前衛啫嘛人哋。咁佢有一次咧，就即係星火嘅條友啊，嗰、那個有少少似張文光嘅阿叔咧，就同我哋講咧，喂小心啲嗰個差婆啊，嗰、那個差婆線鳩你啊，你同佢懶 friend 咁樣。咁我即係拗頭啦，嗰、那個第一唔係差婆，第二係我哋好朋友。佢又以為我哋唔識佢，咁又抹黑咗佢以為係差婆嘅朋友。咁嗰兩條友竟然咧，幾年之後見到佢幫星火籌錢，咁於是乎咧，我問翻當時嘅朋友啦。咁大家咦係，因為我哋叫張文光啊，咦係張文光嚟嘅，明明係鬼嚟噶，點解會籌錢嘅？跟住另外一個遊走團嘅團友就話：唔係，佢真係好幫手咁樣。咁於是乎咧，咁我信咗佢啦。咁但係，即係呢啲係小枝節嚟嘅啫，咁我覺得啊，點解條友古怪怪就幫咗星火咧？大家咪要小心啲咧，都即係唔好因為佢個效率好高，話信咗佢係冇問題嘅咧。佢有冇出？ 嗰啲係義工。 係，咁咪就係咯。但係佢唔會因為滲入咗個出賣咗嗰啲所謂意思咧，都有可能嘅。我覺得即係唔好咁大膽。 P.W. Richard Chan 教主 girlfriend 郭博士都有问题。Ruby Pun 有人话嗰间学校停课三日，为咗拍翻。 郭博士系咪即系古道山童嗰、那个？ 林依依个老公啊？ 我唔知道啊。 啲人系咪讲系咪 其实同亲啊黄毓民好 friend 或者崇拜黄毓民咧，嗰啲人都系有问题嘅。基本上，即系首先咧，佢用崇拜嗰、那个，佢系名人嚟噶嘛，佢又好叻噶嘛。即用呢、這个基础而呢over 咗对佢嘅信任呢，呢、這个就係往往都係出事嘅主因嚟嘅。咁最近亦都有啲呢好崇拜黄毓民嘅网台呢，就邀请过去做嘉宾。冇嘅退啦屌。 捧捧芒果佬近来几经复工丢返社。 佢话丢翻嘅话冇资格和你飞，咁啊岑子杰咩原因冇资格和你飞咧？咩基础咧？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 ？Kevin Lee 香港人本身就系蝗虫一，所以香港人都唔会好的去边。Jack 辉芒果佬分反捻 ，C 7612不妨分拆，免得被政府一镬搞起。Perry 风旧经血公民 XX 五金都屌612。Alex 长拇指向上，你 Animal Fit Lens 果两条解释片 ，Ken Y Fiona 唱木黑612系唔想咁多人捐钱俾佢哋。Brad Pitt 音响钱解释过，因为个日民阵游行，但系所有筹款都捐俾612，所以612先俾音响，最后好似民阵俾翻钱612。HP Y Chan 其实呢一轮都听到好多人话612叫人捐星火，但星火系要 send 捐款资料下午，反而612唔需要谁主浮沉芒果佬打着红旗反红旗，拇指向下。Perry 风国兆明 ，Brad Pitt 星火感觉上有啲叶普成感觉。 系，咁啊呢个你慢慢感觉下啦，即系我觉得都系古灵精怪啦，有少少。 Pan 福林姨嗰个叫徐发宝。 OK， 哇，即系大家真系简直系网台通识啊！ 行行古道生动系徐发宝，佢之前个节目系化学人生，好正。 OK， 我都有听嘅。咁但系古道生童咧，就我唔知咩原因咁样叫自己嘅古道生童咧。咁生童根本就原始人开始已经系生童啦。咁点样古道法咧，又真系唔明。喂，咁就系讲紧嗱，我今日要讲嘅嘢咧，就有又有人话俾我听，白冰又系喺度屌同路人啦，即系都系嗰阵除啦。有人留长篇大论，真系要招呼你先。 捧捧曾被人打完入医院，叫人唔好报复之类嘢。 哦，叫人唔好报复，于是乎咧就冇资格和你飞啊，捞唔到啊，真系对唔住啊！叫人哋唔好报复，就点样冇资格叫人和你飞咧？唔明，捞唔到，可唔可以具体啲啊？ 包大鑊探長只知麥基一事的部分內情，麥基確是被一名世侄游說，經金融大鱷陳英明做投資博賺錢，但那位世侄並不是大聲公，反而大聲公是陳英明公司幕後的操盤手。不過整件事其實涉及非法集資，大聲公作為資深金融人，無可能沒有此認知。事件另一受害人是朱德律師，只因接頭人是陳英明，所以他是被告。 哦，明白。嗱，當佢係撲街啦，咁就撲街會唔會俾人呃嘅先？咁撲街呃咗。呃佢嗰系咪等于罗宾汉先？大家咪要谂下呢啲嘢咯。因为佢嗰单案咧，实在太耐啦，同埋好头痛啦。咁总之，我觉得我见到嗰啲嘢，无论即系普通法，大家都知啦。就算嗰条友系扑街呃人唔老实咁样，但系事实上佢俾人呃咗嘅话，咁系咪呃人嗰、那个会等于？有光环呢，即係我唔会咁諗囉，最少。 欢迎你探长唔好再讨论，避免被唔会话分手。 咩分手啊？避免被唔会话分手。唔紧要啦，即係你点样觉得我真係好行嘅。即係反正都咁多人是非不分嘅话，咁我冇所谓喎。即係是非不分嘅人都走去赞我嘅话呢，我简直觉得一个耻辱囉。 喂 ，Jenny 白冰有什么问题呢？请指教。 啊，白冰有咩问题呢？就有个人咧就今日俾咗我睇咗一条片，唔系嘅诶讲嗰样嘢，下先。哦，佢就系话啊，系啊，话长毛吃人血馒头，咁咧搞咩咧？嗱，长毛其实咧都已经唔会再选噶啦。佢咩原因话长毛吃人血馒头呢？即系唔系话真长毛就系错啊？首先，咁但我大概知佢讲乜嘅，捞得好慢。咁啊，呢位 fan call 捞咧，多谢你嘅忠告啦。咁诶，我唔系喺度讨论，我只不过讲咗佢嘅睇法啫。咁但系你话咩分手，唔知你讲乜啦？真系系咪打错字咧？妖出唔到嘅喂！都捞唔到嘅咧，嗰版嘢。咁咧，佢主要咧就话社民连，我谂就系话今次嗰、那个游行就明明冇，即系民阵搞紧，但系咧又冇反对通知书，不反对通知书，佢要走出嚟自己咩嘅咁样，咁就系食人血馒头啩，我谂。但系唔知捞几多捞唔到啊？系咪嗰版嘢已经冇咗咧？因为我立咗少少咁啊，搭车睇咗。咁嗱，当系咁先啦，我捞到而家捞唔到，唔知咩原因。咁咧，我都研究过咧，究竟点解长毛啦、何俊仁啦，佢哋点解会即系扑出嚟柒咧？咁样即系有人认为系咁啦。咁咧，其实我估计佢哋点解咁柒咧，即系冇理由咁大个人咁蠢噶嘛，系咪？因为而家已经有好多人都见到有啲暴力。嘅場面，例如吳志森之流咧，就話：，連外國人咧都唔知點樣睇你啊！出親你啲新聞咧，都燒地鐵啊，咁嗰啲好暴力啊，咁啊，你應該停止啊，咁樣。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警方亦都係同一個考慮或者同一個理由咧，就不發不反對通知書啦。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如果有好多唔係話核爆都唔割，因為我識好多人咧，把口咧。就话点都唔割席嘅，咁但系咧，其实咧，不过咁样，其实就等于割咗席啦。不过你哋咁样做又唔系几啱，咁样成，咁有啲人唔包容咁样，甚至乎嗰个大律师公嘅副主席都唔包容，都话要声讨呢个暴力咁样。咁好多人已经偏向咗啦嘅时候，咁会唔会系佢两个老坑？佢哋喺冇嫌疑底下，因为我又唔系出嚟再选咯。咁我出嚟，希望大家。唔好因此而唔去表态啊，咁样咁佢牺牲咗自己嘅，可能会被拉嘅、哦。呢啲系叫做煽惑，一个非法集会、哦。事实上，即系以法律嚟计，咁佢两个断硬就得啦。呢、这个即系俾人拉硬就得啦。咁拉唔拉系另外一回事啦。咁佢会唔会因为咁样咧？咁我谂嚟谂去，佢又唔系出嚟选举，又唔使即系冯检基又唔同啦。冯检基走去呢、这个重庆大厦咁样，我觉得好明显有目的噶啦。平时又唔见佢食咖喱，系咪？咁所以我觉得阿、白冰咧都系话紧阿长毛同埋何俊啊，冇话何俊仁，话社民连 食人的饅頭，我不知道是不是講埋深水埗區選嗰單嘢，因為我實在撈不到啊，唔知點解。咁我都係估啫，咁估下估下，就大家唔好當即係我都係講明 base on 我頭先講翻嗰單嘢，我咁樣估計啫。咁而家細節啦先，佢入唔到撈唔到去咧，唔明點解冇咗假婚禮呃錢16啊？佢話哦，假婚禮嗰單咧，佢就用一個。另外一個辦婚禮嘅一個 gimmick 嘅一個方法咧，嚟去到宣傳一啲社運嘅嘢啦。咁已經我認識得好多人咧，都好反感噶啦，對呢個假婚禮16呢樣嘢。咁但係咧問題，我覺得係品味問題啫，即係完全唔涉及食人血饅頭嘅。咁白冰呢啲點解工聯會社民聯唔係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同埋？特区政府佢闹嘅篇幅咧相对少嘅，即系指控啊。咁所以我觉得有咩内情咧，我就真系唔知啦。又或者佢系出自真心都唔定嘅，即系我又唔敢讲得咁尽嘅。咁所以呢啲咪就系黄毒上脑咯。即系总之，旧嗰啲有光环嘅政党啊，或者黄毓民嘅敌人啊，全部都系错嘅，全部都系。有目的嘅食人血饅頭嘅，啊揾到一單嘢，關於嗰個假婚禮係咩內容啦？等我睇下先，根本都係玩交啫嘛。係咯，咁於是乎咧，佢咧就將人哋玩交嘅內容咧，即係要做人情咁樣，即係一個曲線嘅方法咧，就去到籌款啊。是不是有沒有人具體啲可以同我講？因為太多字我睇唔曬，咁於是乎就話佢食人血饅頭。嗱，我暫時到而家咧，我都係冇一個判斷，因為我唔太了解單嘢。但只不過我信得個長毛係一個咩人咯？最基本就係、 是。Kevin 食過個郭兆明係佢個節目出橋教警察用水炮車撈啲痕粉係嗰啲水入面、 哦、 口音讀 C。 喂，咁未必係佢。出條橋就係、是、代表係警察就聽咗佢講先識得呢啲嘢係咪？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咧，我真係要慚愧啦。我講緊七年前咧，我喺 DBC 咧，我亦都係咧夾玩交咁樣講笑咧，就係、是、要拍啲即係遇到差佬嘅時候就拍啲血包落個頭度，就屈啲差佬打爆個頭，咁啊俾記者影到咧就好麻煩啦咁樣。即係純粹係講笑啫，因為當時阿周博賢太正經。咁但系今时今日有蓝丝咧，话Jimmy 咧演技进步咗，我仲带埋血浆添，仲有个护士长咧喺医院里面咧证实咗佢俾人打嗰啲血系血浆咁样，咁我咪应该忏悔咧？我觉得嗰个郭兆明系认叻多啲咯。 C 七分仇估计想写分化 ，C Y 红 Hello 探长好。 咩七分七咩分仇估计想写分化咩意思？我都阿 C 七你讲完我都唔明嘅咩？你明唔明啊？监制 唔知咩？唔知有佢自创 分仇估计想写分化。 哦分化写咗分仇，咁睇下咁啊捞翻转头先我明啦而家。咁啊头先嗰句讲乜噶？哦，探长唔好再讨论。 探长唔好再讨论，避免被唔会话分手。 哦，即系避免我又会俾人话分化。即系我都讲咯，即系如果你分析能力同埋你对于是非黑白嘅执着系咁低嘅时候咧，我就唔介意你话我分化咯。即系我觉得你啊 unlike 埋我添，我想真系讲坚嘅，唔系讲笑嘅。因为我即系我个人有人话我。一啲都唔谦虚咧，我承认嘅，因为我唔想九七廿四咁多盲目咯，真系。即系你同时包庇紧一啲满口仁义道德、表里不一嘅人咧，而又同时话又好中意探长嘅话咧，我觉得简直系侮辱嚟嘅，真系。阿监制可唔可以帮我俾罐忌廉我啊？唔该。 时坏红 Hello 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包大获大声公之后，以受害人身份向陈英明索偿100万，本质与告成债无异，都是做世界不成而反目。捧捧芒果就吊佢无资格，号令人和理非，是人是鬼，见佢被人打都是应该去吊出手打人记黑手啦，点会去吊被人打记伤者呢？ 先 退一分化，包大获片面支持不可信 ，FC 下先做担保啦。学你话斋，有晒法庭 case 可查，抢坏抢屌，果见唔老心又系食捻错药，由头到你都未上过前线，又成捻入要指指点点扮军师，忽 嗱，其实你讲你话佢嗰个黄志森咧，你冇话错佢嘅，老实讲，不过我就唔会嬲佢，唔会怪佢嘅，因为佢所有嘢都系真心嘅，咁我最 respect 真心嗰啲人嘅，咁但系就真系几笨柒嘅，真系我觉得佢，咁总之我唔嬲佢啦。 包大镬片面支持不可信 F。 嗱，你讲紧啊大星公嗰单嘢咧，我又想知道你嘅资料点样嚟嘅。咁就算真嘅话，咁系咪又等于书局冇呃人钱咧？即系冇 hold 住人啲钱咧？咁样，咁我觉得你要，即系其实我一路都系针对呢件事嘅。嗰、那个人都系受害者，就系受害者。同埋我从来冇 glorify 过大声公，好唔 OK 先？即系你睇你叫我 fact check 下先至做担保，我唔系做佢担保啊，我讲紧我见到嘅嘢咋，嗰单嘢根本。是真的嘛，咁佢真係冇俾到钱嘛。咁你即係我觉得我反而觉得你係有啲问题囉，老实讲。即係大声公你讲嘢全部都啱嘅，我当係啊。咁佢唔係受害者咩？係咪应该抵押啦，咁样就。问题就係唔係只係得佢一个係有咁嘅对待嘛。我認识嘅都有三个啦，我知道嘅都。所以你又 fact check 下究竟呢有几多人出过书又收唔到钱啦，不如咁啊。斗 fact check 啦，不如，即系我唔使 fact check 啦，你讲晒啦，系咪？你讲晒啲情况俾我听啦。咁呢个咪就系分唔识唔识分是非嘅问题咯，即系嗰个系一个扑街，佢都系呃人唔到嘅扮受害者，就反屈人哋咁样。咁你讲紧之前嗰啲当系真嘅，咁呢单嘢你够唔够胆话系反屈人哋啊？你够胆讲，你又讲句啦，不如好冇？ 抢坏抢屌，果见唔老心又系食捻错药。挥挥逢检机滥炒之王 Brad Pitt， 不过我认同叶普成住系泛民都系政棍，所以政治嘢都系需要自己判断。Kevin 黎咪能个个喺度扮耶稣啦，而家俾军火你啊，你会唔会 fat 黑劲啊？你老母 win lock Chanhee 探长， 即系点啊？唔好俾军火你咁点咧？唔明你讲乜？你可唔可以直接少少？系咪真系你讲系咪真军火啊？ Kevin 黎咪能个个喺度扮耶稣啦，而家俾军火你啊，你会唔会 fat 黑劲啊？ 会唔会啡黑警啫？咩意思啊？都唔知道你讲乜，喐啲又你老母又成，咁啊代表你好捻行先。咁你又够唔够胆走去嚼黑警先？即系你问人问埋呢啲假设嘅问题，有咩意思咧？同埋边个喺度扮紧耶稣咧？扮耶稣就已经打咗啦。耶稣最捻憎嗰啲人喺个圣殿嗰度买噶嘛，都唔捻知你讲乜啦。总之。 袁 Lock Chanhee 探长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穆斯林同中共开拖，边个实力强啲？经过 咁啊，梗系中共实力强啲啦。穆斯林其实讲军力就冇乜军力嘅，咁啊恐怖袭击其实佢都喺中国都发挥唔到，都冇符。你谂下，其实佢哋咁样嚟对啲穆斯林嘅兄弟咧，即系集中营嗰啲咧，其实恐怖分子都冇佢符啊，因为中国实在同墙铁壁啊。同埋太过高压啊，咁所以我觉得中共会赢咯，真系。 反恐都不能排除过分暴力来自黑警卧底，加和俾示威人士，示威人士不能避免。 呢个好明显啊，系嘛？大家都见到噶啦。 Brad Pitt 我识得叶普成以退党党员，佢话个党啲人无咩理性分析，得个人主义。黄杨达讲咩就信咩，佢讲啲嘢我听过，好似好有道理，但系谂深啲系打横嚟讲。H P Y 唱下一条扑街去重庆大厦食咖喱。Jane 探长好，辉辉探长，你认为边个先至系真正的扑街贱人？ 咁其实扑街贱人就梗系好多啦，有啲人觉得我都系扑街贱人噶嘛，咁但系只不过。即系 by case 咁样讲，我就讲得到咯。咁所以，唉，都唔使评论噶呢啲嘢。嗱，呢个啊 P Y Chan 都唔知你讲咩食咖喱。 H P Y 唱下一条扑街去重庆大厦食咖喱。 咩下一条扑街去重庆大厦食咖喱啊？唔知你讲乜啊？嗱，又系嗰个问题啦，又要重复啦。即系假如大家想真真正留言讨论嘅话咧，就唔好讲一半，唔讲一半。咁我唔，咁我以一敌十咧，就成日 miss 咗一啲主题，譬如几个唔同嘅留言，我答紧都系讲唔同嘅主题嘅时候，咁你如果你一半唔讲一半咧，我真系唔记得咗之前你讲嘅乜，又唔记得我自己讲嘅乜，咁啊即系嘥时间啦。咁啊，请你修正少少啦，或者讲多次啦，好嘛？ Jane 探长好，辉辉探长，你认为边个先至系真正的扑街贱人？ 喂，仲有咧，头先有位咧，呢位叫咩名咧？呢、這个叫做Kevin Lee 啊。嗱，呢啲咧就好明显系叶普成嗰啲套路啦，即系讲完一句喐屌老母咁啊，即系以为人哋好凶捻完人咧，就觉得自己好捻有道理。咁但系最惨咧，佢连表达自己讲嗰句我都唔捻知你讲乜咧。咁你空完你都係自己开心发泄咗，即係出咗嘢咁就算数。即係啲咁低层次嘅表达呢，我真係捞唔到囉，老实讲。可能我更加低层次都唔定，要你讲到好白我先明。咁但係老实讲呢度啲人个个都咁返有返唔上年长同埋理性呢。Kevin Lee 呢一种演绎方法呢就真係冇人 buy 你㗎呢度真係我相信。係冇人会觉得你型添啊仲。喂，阿 Jane 你好。 Jane 探长好，辉辉探长，你认为边个先至系真正的扑街贱人？辉、辉探长，请开佢名。谁主浮沉芒果佬，堆人出咗名，反骨。 哦，开佢名，开边个名？我唔知你讲乜，我唔系咩都开晒名噶啦，已经。 Charles Nob， 你喺度食完嘢先入嚟。The man the chili， 我冇听成就系好耐啦。 我唔紧要啊，你咪听咯，冇所谓噶，你自己分析一下就得噶啦。你唔听，边有娱乐啫？咁有娱乐性系咪？喂，咁同埋咧，就係、是、白冰頭先講咗啦，即係都係嗰啲套路啦，即係歸一類噶啦，即係你唔好話扣帽子，只不過咧，即係你要分析或者查案咧，即係嗰啲人嘅套路咧，有幾點歸納咗，都係咁嘅時候，咁我就即係人係要咁樣分析噶嘛，就唔可以因為嗰個人係咩人噶嘛，係咪？咁佢行為所顯示就係中咗黃毒咯。个特征咯，咁啊睇医生都系咁噶啦，你淡痰有几黄几结，有几黑，有冇血丝，咁啊知道你咩病噶啦嘛，都系咁嘅啫。咁啊，另外就系我想讲，系啊，今日我即系点解会讲个行程咧？因为唔同行程咧，就带俾我一啲唔同嘅灵感咧，去 explore 啊，另外一种谂法嘅。咁咧就系跟住我今日去到去到。海皮之后跟住就行广东道返去啦。咁广东道呢即係其实今日成条街呢周围都好多人啦。咁再 flashback 返早几日啦，即係星期四星期三四五六咁样呢几日呢，我都有出到街消费嘅，因为约下人食饭啦 ,gathering 啊咁样。咁就发觉啦呢几日其实嗰个市面嗰个零售业同埋飲食业呢是出奇咁旺嘅，尤其是星期五嗰晚添，周街都好旺，好多人。咁其实似乎呢有少少回春嘅情况嘅感觉上。咁可能天气又好咗啦。咁同埋有好多人就尤其是返工嗰啲呢冇乜俾经济影响嘅朋友呢，就已经钱身痕啦，又出咗粮，又成个月都冇用钱，因为挂住睇 live 同埋出咗街同警察对视咁样。咁所以当个市面好似个气氛 消費氣氛好啲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出街啦。咁啊，尤其是我直頭聽到旺角有一日警察出嚟放出嚟彈，就有個商販就走出嚟講：我求下你啦，呢黑生意開始好翻啦，你又出嚟搞禍曬咁樣。即係其實呢啲某程度咧，都係一啲藍絲開鋪頭嘅心聲嚟嘅，但只不過佢哋咧。即係膽小如鼠啦，連正式去了解究竟乜嘢人導致個社會立立亂，而令到一啲消費意欲降低嘅人就係警察，佢連諗都唔夠諗諗，咁所以就係即係自己有苦自己知啦，又成日淨係睇埋一啲微信嘅 group 啊，或者業主。同埋行家入咗商会嘅 group， 因为商会嘅 group 都危险嘅，因为佢有个鸡头嘅，就负责咧就收一啲风去影响嗰啲商户嘅行为，或者表面上去益佢咁样，但其实咧就系要嚟，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党嘅一啲功夫嚟嘅。咁所以咧就佢哋个世界咧就永远活喺恐惧同埋。个责任归咎于示威者同埋美国佬嘅啫，一世都系。咁我哋个资讯就系得咁多嘅时候咧，咁咪就好自然而然，咪就系觉得个市面唔好生意，唔好因为啲示威者放火咯。老实讲，示威者放火啊，就算差佬放火啊，佢都唔会走去搞你普通铺头噶嘛。冤有头债有主，就系呢、這个咩优品三六零啦，中银啦、中信啦、各大中资银行啦。同埋一啲有大陸演員嘅廣告牌啦，咁即係我覺得警察都幾守規矩嘅，佢都仲未搞啲普通嘅商鋪嘅，咁所以即係佢哋係好似見到等於見唔到咁嘅，咁就一廂情願就好驚嗰啲佢哋口中嘅暴徒咧就會燒埋鋪頭啊咁樣，就一早閂曬鋪啦。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之前嗰兩個月嘅情況，但係到今日咧，我觀察到咧有啲好唔同嘅情況咧就係、是。今日其实九龙游行呢，即係好多好少会申请九龙游行㗎嘛。咁但係申请失败咗。咁呢有好多正常唔夠膽开铺嘅铺头呢今日有开㗎喎。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连金铺有开啦呢、這个找换店有开啦。同埋卖大陆嘢即係卖嘢俾大陆人嘅药房都有开嘅。咁我諗今次佢哋拆佬试沙煲啦呢几日个势几好。不如搏多鋪他有冇事啦，反正佢都唔俾遊行啦。咁法國都係冇事嘅，咁唯一有事咧就係、是、我頭先所講嘅幾個機構啦，博野家啦、三六零啦呢啲。咁我見到咧，即係好好笑嘅情況咧，即係幸災樂禍啊！講明就係、是、窩打路道旁邊嗰間博野家咧，佢係最早遇害嘅一間博野家嚟嘅，已經俾人裝修到咧，長期封曬圍板嘅啦。咁至到呢今日呢应该差唔多装修好㗎啦，佢门面已经拆晒围板，但只不过呢门都被人剥烂咗，就见到里面呢都仲係沾少少手尾未整嘅。咁今日又俾人 KO 埋啦，咁啊即係嗰啲工人就大把就业机会啦。咁样我就心諗緊就係、是、哇都几好笑喎、啊、佢哋即係因为今时今日嗰个社运呢，即係大家都只要佢五大诉求或者四大诉求或者超级诉求都唔能够满足到一般市民嗰个追求嘅时候，咁你几难保会继续咁样示威或者装修啦，系咪？咁嘅时候，如果你系博野家嘅老细，或者你优品三六零嘅老细，你有咩策略呢？经过今日嘅教训，即系例如啊，装修过就嚟开得啦，点知去到未埋尾又俾人装修到，咁银行又系啦，换咗柜员机又要换。咁个门口又要整过，咩都要整过晒咁样。咁点算呢？咁系咪好似当年大陆反日咁样，啲人又将啲日本嘅铺头波爆晒咁样。咁因为大陆嘅甚至乎反日呢都系被操控嘅。即系佢唔准你反呢，即系国家唔准你反，你又唔准反嘅。咁国家要你反呢就唔使你掘砖嘅。咁一板板砖头喺路边任你掟嘅咁样。咁香港就出自自发啦，我相信。咁烧中银呢，我其实都几肯定呢係警察做㗎啦。因为警察呢就做咗一啲嗰啲瘦蜢蜢未发育健全嘅示威者嗰啲細路仔唔敢做嘅嘢，佢帮佢做帮手做。 咁於是乎就係咁樣嘅時候，如果你係佢老闆，你有咩策略咧？可唔可以大家 brainstorm 下咧？點樣幫到佢手咧？ Ruby 片探長，以你攝影嘅角度，你覺得陳同學嗰啲片是否做假 Netflix 溝女為了逆運動能成功？希望大家不計前事，一同向前進發吧。HPY 陳，我講馮檢基。Red Pitt， 我覺得香港人習慣咗抗爭運動，無心情消費變咗有啲心情消費。我屋企樓下個商場超多人行街，番茄藍絲做咩人啊？去食屎啦！撲街。C7HPY 陳的意思，馮檢基係下一條撲街去重慶大廈食咖喱。HPY 陳 thanks C7CY。控有建制唔屌但差屌快文就已经好有问题，况且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成本这样做，若不是不理智就是搞分化，行控九龙搞游行仲好过港岛山水容易。天 y Fiona Chow 九龙嘅老佛啲好行啲，多啲响九龙好啦。 系冇错，系啦，我都认为九龙好似个 feel 好啲嘅，可能我熟啲啦，因为我喺港岛区。都是住了十年到，但是九龙我住了几十年嘛。咁呢就是就另外有玩讲逢检机，咁啊係啦。佢都係因为有选举即係水洗都唔清啦。咁所以有长毛啊、社民连啊、何俊仁啊呢啲咁都入到佢嘅，点解佢哋已经唔系选举㗎喇。咁社民连你姑且佢都会话佢会派人出嚟选。 长毛选区议会嘛？ 哦，系咩？ 选啊！ 哎呀，咁我撞咗车啦，咁我炒咗车啦，咁可能因为系咁样啦。长毛都选啊，我又真系何俊仁咧咁。 冇 喎。O K。嗱呢个 星球力为运动能成功，希望大家不计前事，一同向前进发吧。 咁但系搞清楚咯，即系其实一齐进发，你系讲紧一啲参与嘅示威者啊嘛，你唔系讲紧一啲做网台而有特别嘅目的嘅人啊嘛，系咪？我唔知道你想表达啲乜啦，即系你咁讲就最好噶啦。有两条友，我咬断咗你嘅手，你又画翻个块面之后，哎，算啦，大家握手做好朋友啦。喂，屌！你咬斷咗人隻手喎，咁咪算啦，咁樣咁樣解啫。咁你都要咩噶？你都要識得分先得噶。咁我頭先講到係啦，咁大家點樣招呼佢咧？咁樣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解決到個問題咧？咁我覺得第一就係唔好做零售業啦，即係你成日都俾人搞，即係。大家都唔鍾意你咪离开囉，即係或者唔好喺香港搞生意，或者搞得低调啲㗎囉。咁咪或者转态囉，咁转态你唔使死㗎，除非你好多痛脚㗎啫。第三就将你嗰啲成日俾人装修嗰啲铺头呢就搞到好似嗰间咩教堂 Angel， 圣 Angel 嘅教堂，即係用晒大理石唔係用晒花岗岩咁样嚟做装修嘅，即係好似以前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我哋经过一啲中华电力嗰啲电房呢，以前都係用花岗岩嚟砌，因为嗰啲辐射出唔到嚟㗎嘛。咁咁样整咪得啦，人哋装修完你又好快可以复原返，又甚至乎以佢哋嘅能力打唔烂你啲装修嘅。咁变咗哇，如果好鍾意奶共产党，又好鍾意福建人，又或者好鍾意香港政府嘅，咪认住呢个brand， 即係个用花岗岩嘅铺头去帮衬咪得囉。咁啊真係为佢好咗呢个。咁啊都几有特色㗎喎。又或者用水泥嘅墙囉，即係好似连龙墙咁样。即係我觉得最实际就係咁样啦。如果你搞埋咁多，又荧光招牌，又呢样嗰样，又唔见人家亚信屋，係咪？即係检讨下啦。又我觉得即係又讲返黄丝经济学啊。即係我其实我绝对唔介意一啲蓝丝或者共产党呢，即係转态好口啲就讲到明日支持社运，又或者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连喺门口做招来，即係我唔理你本身係咩成分呢，你有咁嘅勇气，我都好 respect 嗰啲咁嘅商人囉。但问题你执迷不悟，即係明知那嘢你都继续做嘅，即係中资银行冇得傾啦，因为有原罪㗎嘛，因为共产党派啲人落嚟香港干扰香港经济嘅一啲 一些 真正正真實的 有實力有改變香港現狀經濟能力的一些機構，那些你未裝修到好像中電那些電房一樣，以前的電房用花崗岩的，你揩埋都損曬的，那些就最適合你們的形象了。刚才到哪里？ 行红九龙搞游行仲好过港岛、 啊、 山水容易 ,Can Wifi on the channel, 九龙嘅路阔啲好行啲，多啲响九龙行啦，六烧啱啱收工，大家好 ,C7PCY 控就係囉，今时今日竟然要优先惩罚泛民 Shirley M 探长为何破坏之人所靠勇武者不平时做嘢只跟随和理非自由行入番茄驱逐所有男士死返佢哋之外。 我唔好明白啊呢、這个 Shirley M 啊你话咩话 Shirley 探长为何破坏之人所靠勇武者不平时做嘢只跟随和理非自由行日。Shirley 探长为何破 坏、哦就是哦、你是不是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那些、勇武派、就不平时做嘢只跟和理非游行之人、哦、这个原因呢就是这样做会安全一点。因为、那个、当很多和理非游行的时候呢就可以掩护了他们受到差人的点到点的袭击。原因就是你很多人示威的时候呢那条路呢车是行不到的嘛。那如果那些警察若要啲车行到的时候先要去拉他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间可以走到走得甩。即是这个是纯粹策略的问题啫。那所以呢他们就一定要抠那日是示威的日子呢就令到有很多时间去走盏。就令到他装修啊破坏啊的时候呢有一啲和理非嘅人挡住佢，又或者条路根本就行唔到车，咁佢哋咪个走得甩嘅赢面咪大啲咯。即系纯粹系一个，即系如果你唔妥佢哋嘅话咧，你可以话佢攞啲和理非嘅着数，甚至乎咧，你系蓝丝嘅话咧，你就话咧嗰啲和理非嘅人掩护佢做嘢咁样。咁我就觉得和理非嘅游行人士咧。就冇动机，即係冇呢个动机去掩护佢哋破坏嘅。但係问题客观上呢当人好多嘅时候呢佢哋的确呢就走得甩嘅机会呢会好多。因为大家个心里面都係不被捕不受伤㗎嘛。咁呢个大前提里面能够令到政府嗰个成本增加嘅。咁所以咪选择喺呢个时候做嘢囉。咁你咁样问呢我都知道你若有所指㗎啦如果冇估错。你都係把口话唔分化唔割席，但系又觉得佢哋，屌你咁叻，自己平时做咪得咯，咁鬼唔知咩？原因就系容易俾人拉啊嘛。我唔知有冇估错咧？咁你话割席咪，你想割席咪割咯，又冇话唔准嘅。即系人哋大律师公会副主席都系咁啦。到边度啊 ？C 七 lock show 而家先至收工啊？咦 ，Shirley 好似冇见过你咁样喎、啊。 番茄驱逐所有男尸死返佢哋挚爱的大陆鬼国。Amy Hume 当人类承受极大恐惧的时候惊叫嘅表情就将会变成不怕恐惧了而且反抗更激烈。红色双感叹号这是人类的心理。红色双感叹号中国有一种说话官逼民反。红色双感叹号赶狗入穷巷必有反抗。红色双感叹号物极必反。红色双感叹号、 哎、 不是中国。 嗱我諗呢呢位 Amy 是新嚟㗎啦。即係请你唔好滥用嗰啲。如果你用感叹号你打咪得囉你使乜打嗰啲 icon 呢因为我係靠机器去读呢即係会造成好多困扰希望你知道啦。咁我唯有揀出嚟读啦我又唔想 miss 咗你咁精彩嘅演述係咪 满手鲜血策划害人者指令者 執行者杀人者制造自杀的人者你们必有报应会有同样嘅遭遇。冤有头罩主天理有正气人在做天在看执法者真可悲太可耻。你都是发誓一下啫即是呢度大家都明白大家都同意嘅咁多谢。 请你下次如果留言呢就唔好打好多emoji 囉，因为落烧都係咁嘅，唔知解。 木烧九龙地年有利，拇指向上，同意。Chesnable 九龙交通好易断晒，今日我就尖嘴行到长沙湾。Ruby Q。 其实今日呢我都係尖沙咀行到去旺角先转到车。咁我觉得几好啊，来唔来行万零步对个心脏都有益处。 Ruby 团长无等紧 ，DQ 主任发落富声框写文联感讽，选到有人工帮补下。FW 彭长无选觅，因为要去挑李慧琼。Parish M 360转行做网购咪得咯。选康 Ruby 白头老娘耀宗都去选区议会啦。Chesna 部长无入咗闸啦。 我入咗闸啦。 Very good idea。拇指向上 ，C 七股计冇 ，DQ 主任敢做嘢，否则唐唐路要成世留响大湾区。迷眼路似如笑同冒汗嘅表情。卢笑我有得拆解，路似咬牙而笑嘅表情。大理石外面硬。Jack Music MB 蓝丝店改做楼上铺，可以减少装修次数。笑到碌地嘅表情。Z 掌毛系土瓜还得选，阻击李慧琼。六、 okay、 笑我内部装修佢，喜极而泣嘅表情。 系咯，大家都好多 idea 都帮到手啊！ 列宁蓝丝店挂美国旗可保安全 ，HPY 请九龙横街窄巷小路多，要散比较容易，真系走唔到都有得搦下。 系，同埋咧，九龙咧系可以 loop 住嚟行啊，即系话，譬如有差人喺后面赶。咁你前面就逼住你打横，咁打横之后好多，即係佢好 matrix 㗎嘛，咁你后面就加油可以走返转头，咁几好嘅真 係。趁我由美国返咗香港三个星期都会听到探长嘅 live， 因时差问题晚晚六点就瞓着咗，返咗美国今日又可以听返探长嘅 live， 好开心。探长嘅观点好啱，除咗你为人真诚外，通常像探长这种专业人士会最正直，那些长期食政治饭嘅人都会有好多为钱出卖良心嘅事嘅。Wellington 七香港人要注意中共党媒国内外言论，网军四处留言大量污蔑扭曲造假，不少华人不懂粤语已被骗，故精华短片要整字幕，提出证据和合理怀疑，为海内外15亿华人澄清真相，说明黑暗，争取国际支持力量，民主反抗。 你咁样非常好 idea 啦，但系又谈何容易呢？因为任何嘢都系成本。即系谂下，即系我哋呢啲 one man band 嘅，真系冇乜可能做到有字幕啦。除非聪明到一路讲一路出字啦，但我 so far 都唔识咁样整，亦都未见过人咁整。好似 live 可唔可以做到字幕咧？咁你叫我之后做字幕嘅，我见到次官嗰个节目都有嘅，但系次官有好多义工帮佢手嘅，咁但系我又冇啦。咁啊，几样嘢都做唔到啦。咁希望好多有心人可以咁样自己做啦，苹果日报啊。都有字幕噶，咁啊，即系我呢啲咁嘅又长又沉嘅死硬啦，要搵人搵，搵人整就算人好有 passion， 帮人整过一次，第二次都 moonwalk 啦，系咪？咁啊，所以真系好抱歉啦，我就唔可以有字幕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呢位啊 SH Chan 咧，你就夸奖啦，即系呢、這个就多谢你咁讲啦。咁啊，另外就系、是。 Brad Pitt 小米而家又俾人烧过，喜极而泣嘅表情。不过我觉得小米系中之外，佢啲家居用品系几好用。 嗱，呢啲咪就系嗰个问题咯，即系好用嘅话，我又唔介意佢系中之咁样。即系有啲人系咁谂法嘅，即系个台好听，但我又唔介意，佢又唔介意佢唔俾钱人哋出书咁样。即系大把呢啲人噶嘛，咁啊，所以你都好正常嘅，你咁讲。 Vicky Choi 会发文，根本冇真正咁闹啲热狗，好似14年雨伞，啲热狗玩新媒体玩得好好，利用 FB 同网台等不断咁抹黑闹翻文。 哦，系啦，你系心水清啫，但好多人咧都唔都佢讲乜都信噶。咁啊，正如我话，即系佢啲偶像落烂咗之后就匿埋一排，又唔敢认 Facebook 又咩政治都唔讲，但系而家咧，哇，即刻鬼咁生猛啊！ Ruby 批完台湾唔收陈同佳，睇下嗰个林郑点样玩落去。是 CY 控今日整体行动柔和，你非游行到前勇武都算成功，被拉的人少，是近期不错的一天。 系，咁因为佢出咗一个生化武器咧，就令到佢落去拉人嘅次数少咗，因为佢觉得咁样系解决到问题多过打人啊嘛，亦都避免咗咧嗰啲失禁嘅同事咧，就因为佢哋嘅情绪就令到。打好多人同埋拉好多人，令到佢哋喺嗰个 PR 方面失分，咁呢个都系佢哋策略之一，即系证明之前嗰招佢又唔 work 噶啦，即系系蚀嘅。虽然佢蚀到份，咁益到啲同事，但系益唔到成个警队嘅。 咁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噶啦，自從啲警察唔使 number， 唔使俾人見到個樣蒙面之後咧，佢哋都只係令到前線嘅人好爽，而令到成條警隊咧就俾前線嗰班咧就孭埋落水啊！個意思就係、是、你好似贏咗咁啊，又投訴唔到你，咁你估你做嗰啲衰嘢，你唔使孭嘅咩？不過全個警隊幫你前面嗰班人孭咗咁解啫，咁所以點都係輸嘅。咁今日呢，既然有人覺得咁樣玩法呢，係我哋又覺得拉少有人就不錯的一天啦，阿師威覺得。咁但係對警方嚟講都係不錯的一天嚟嘅。咁係囉，呢個咪進化囉，即係大家都有機會進化。咁總之呢，佢之前衰落嗰啲已經衰夠㗎啦，即係我哋係唔會唔即係你唔搵人出嚟祭旗或者唔重組警隊呢，根本就冇可能收貨。一路会继续落去嘅，除非听日个天上面有只外星嘅母舰停咗喺上面，大家都好危机，唔知随时俾嘣一声好似 ID4 咁样死晒。如果唔系有呢啲事发生啊，我谂警民之间咧都冇乜可能会团结到，或者会互相互信到噶。Jenny Wu， 喂 ，Jenny 黄毓民成日骂戴耀廷教授，成日叫教授做仆街。Brad Pitt 有啲人话警察放软咗手脚，不过呢一样嘢要等多几次示威先知。MIT 天日元朗静坐，但中午两点就封站，又系做白色恐怖。 喂，个网系咪断咗啊？我见到啲人突然间跌咗落二百几，有冇试下监制？好。 喂 ，Jenny 使我对黄毓民好反感。 几多话？五零三，但我头先我明明见到 drop 咗一下嘅，我而家上翻，变咗二百五十九啊！头先唔系我个 graph 睇到上翻啦，咦仲多咗添？点解咁得意嘅？我记得五一四喎，而家 V 型反弹， 五零八咯。 我记得几多五一四？即系唔系未 update 啫，但系咁得意嘅呢个 V 型反弹。 Eat， 我迎住陈同佳会被共产党攞嚟遮头一用，六笑玩嘢，哈哈。陈探长嘅视频如果展开几段短啲嘅，再间中加啲年轻人嘉宾，探长嘅节目长远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嘅。HPY 长现在504，砌白504，陈无断。 哦 ，OK， 咁正啦。喂，咁啊 ，SH Chan 呢个建议都非常之好嘅。咁啊，揾年轻嘉宾咧，即系以我的经验咧，就毒药一样嘅，即系。唔知啦，即系我唔系讲紧有留言嗰啲人啦，可能有啲冇留言嗰啲人咧，就觉得即系唔 care 嘅其实，因为我有时讲啲年轻嘉宾咧，可能讲下音乐嗰啲咧，哇，直头系咧得翻百二人啦，一百零几人睇嘅做 live， 即系万事万灵嘅，唔到你唔信嘅，咁所以咧，你嘅估计未必系现实啦。咁第二，如果你分咗一段段咧，我就想做个。在实际情况我就未试过这样一撅一撅，譬如我停了之后做个 break， 跟住再入过来，你估会不会可以聚到几百人呢？我未试过亦都不敢试。那是不是试一下好一点呢？下次都好的。即是老实问回大家，假若你听了一个钟头那么 break， 那你会不会再回来先？如果你在做事或者睡觉，咁可能就唔返嚟㗎喇喎。咁唔返嚟都冇所谓嘅，咁啊即係现实啲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哇追住听嘅，点会唔返嚟呀？咁呢个呢就正如我認识啲老友呢，做开网台嘅，但係又觉得个网台好多掣肘，想自己出嚟独当一面嘅。咁但係发觉哇得两位数人睇，就即刻呢冇人啦，拉返个网台俾佢返去做咁样。好多人都系咁嘅，冇一下面嘅几乎。我認識的朋友，因為我幫人起好多機的嘛，即係成日幫人起個新的自己嘅 channel 咁樣。咁我就唔係唔夠膽咁樣試嘅，但我覺得程序比較繁複啫。咁好，聽你講，不如下個禮拜試咯，好冇？下個禮拜四一於分開幾節，大家有冇意見 HPY 长现在504砌白504 Chan 无断 Log 少508 Ruby Plum 头先系个网跳咗一跳出咗去两秒又返嚟而家 OK C 七集咗一集 Julie 再曾经断过 CY 控无事 Log 少个画面成日有个圈转 Young 画面好顺冇事原理睇嚟日日狂爆粗都成千人睇 Rich Pitt 年轻嘉宾諗起黄毓民嘅恋童癖喜极而泣嘅表情 Why Win Time 会 Wait Jenny 你个台好好玩啊砌白系喎、 哦 好耐无听嘉宾张生把声 ，Cliff 边个张生啊？喂 ，Hello 大金，边个张生啊？哦，李老板，哦撞啱啦。因为我多数李老板咧，我都系同佢食完饭咁啊，上嚟吹一阵啦，咁样咁啊上嚟咁，即系又好少话专登诚邀佢嚟嘅，因为佢成日都好好点讲呢即係客气咁样讲咧，冇咩讲啊，但系嚟到冇咁多嘢讲嗰啲咧，咁你对住呢啲人咧，你好难咧。喂，嗱，我上星期四咧就约你上嚟讲一件事，咁佢咁样 response， 咁你点样好咧？咁啊唯有借油借路，食完饭，上嚟坐下咯，吹下水咯，咁啊够佢系上嚟噶啦，咁样，因为佢要揸车，佢又唔饮酒，咁所以咧就招呼唔到。饮酒，因为饮个酒应该多嘢讲啲嘅。 样劲睇啤梨啲人就系中意啤梨日日狂 X Y 控，其实系多物。 嗱，其实中意睇啤梨啲人咧，中意日日狂 X 咧，但我就唔想中意听啤梨狂 X 嗰啲人嚟我呢度咯。老实讲，一来佢又冇瘾，又觉得我斯文得滞；二来我下下都要你自己谂翻一啲嘢俾自己嘅，去分析多啲嘅，一齐谂嘅要。咁嗰啲人就好闷嘅，根本就唔系嗰啲客仔咯。老实讲， 时歪控其实系当晚嘅主题最重要。 Okay， 主持赛直落好住，一气呵成，样样包括我开心拥抱嘅表情。 似、okay， D K A D 九十，我看了美国、英国、法国、智利 D 游行，人哋 D 警察都事先打身，系香港先打头。 六 烧起机笑咗 ，With Jenny Barry 妈王康正每晚起码过万人睇。齐白系李老板啊，时歪控 at T D K A D 九十啱啊，香港黑警正扑街。 系咩 T D K 九十啊？饼带嚟嘅，我前都买90，唔系百二。 C 七分段好啊，中场休几分钟。 嗱，休几分钟系咪分段咧，定系点咧？因为嗱，我试过有一次，唔知点解嗰晚咧连续断咗几次啊，我断到系翻唔到转头，咁啊焗住要再 start 个多镬嗰种咧。咁跟住第日咧就系第一次九龙站游行。咁我撞到有个啱啱嚟听嘅听众认得我把声，因为佢企喺后面认得我把声，问我系咪探长。咁佢话喂你几好啊，你个节目分段一流喎、啊，啱啱好喎、啊，他听完又可以自己 break break 喎、啊。咁但其实我唔系分段，焗住被分咗段喎、啊。咁佢就系原因就系因为分段好好所以听。咁我谂佢而家都唔听啦。咦，头先又断咗次、啊，头先又断到剩翻85人啊，都系停死啊。跟住又 V 型反弹就变翻500人。咁得意咩？ 六线亚集我都有睇 ，But not Kelly C 七一个 topic 一段。 哦，嗱，其实 C 七你可能都唔系喺度好耐咧。即系老实讲，我就真系冇乜能力咧，可以控制到我自己咧。即系好似花生台咁样，即系个个都学者咁噶嘛。即系嗰种，就算佢唔系就一个学者咧。如果自信心都好似一个学者咁嘅，即系我老实讲，我自信心真系冇咁大，即系我就唔能够咧，即系每节都有一个 topic 咁样咧，好似写论文咁样，或者好似演说咁样讲嗰段嘢嘅。大家都知道我几咁谦虚先得噶，叫九吹廿四，明明啲嘢我都觉得真知灼见好过话自己九吹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即系比起一啲真系好有料嘅人咧，我呢啲就有如狗吹咁解啫。咁所以作为一个狗吹嘅节目咧，点可以每一个 topic 都分一段咧？就比较难嘅，真系。同埋有时有啲我又唔系好想讲嘅，好热门嗰啲嘢，因为人人都讲过晒，我哋又冇第一手资料，咁你又重复翻嘅，咁样我觉得不如唔好做。即系我比较注重嗰个吹水嘅过程嗰、那个。含水量就多过 即係為咗個話題講而講咯，都幾麻煩嘅。其實我個人都 齊白都唔係，我有 plan 開 plan 嚟，聽你都冇問題，請不要唔歡迎我啦。 哦，咁你又唔好咁認真，即係我擔心你會唔中意啫，因為聽啤梨嗰啲真係唔使用腦噶嘛，屙緊屎又可以聽，打飛機又可以聽，睇緊幾個 live 又可以聽噶嘛。因為反正我統計過咧，我第一次同佢食飯，我發覺佢喺一分鐘裏面咧，屌你老尾個臭閪咁樣嗰啲咧，就佔咗40秒到啦。咁其他20秒啊，真係真真正正佢想表達嘅內容嚟嘅。咁我覺得個效率就真係好低嘅，即係如果作為假如我同佢開會咧，我諗要開成晚先開到一個，即係可以有啲含金量好多嘅內容咯。 剧换分段好 ，HPY 唱其实可以一次歌直播，重温就分开几段。分扣率好似对付恐怖分子，先至一埋身就打头。罗叔，我带任防水耳机冲凉听噶 ，Great Ray 试下俾些听众能打入嚟吹下。 系，我唔系唔俾啊，冇人打入嚟啫嘛，即系你其实可以喺嗰、那个Facebook 嗰个 page 嗰个 message 嗰度，我曾经都呼吁过有人打入嚟噶，但系冇人打啫嘛。 上年唔做那些铺头生意，又平安又不被警察捉，又有好形象。齐白啤梨系一种法，原理啤梨冇粗口，一粒钟唔使就收台。 即系证明咧，即系啤梨其实讲乜都系假嘅，即系我唔使自吹自擂嘅。原因就系人哋有几多个 view 数咧，就证明咗个受欢迎程度，就证明咗咧多数嗰啲系咩人咯，即系中意谂嘢或者唔中意谂嘢嘅人。即系我又唔够胆讲。又冇人研究佢啊？究竟啊？屌你老尾呢、這个同埋哦，屌老母咩咁样？即系呢两个都有分别嘅，我就唔能够排除。人哋系喺佢嗰啲内容里面吸收到啲咩资讯嘅咁样，唔够胆批评人哋讲嘅粗口啊！真系。 上年唔做那些铺头生意有 咩意思啊？你话唔做那些铺头生意，唔做那些铺头生意系咩意思咧？定系唔做？唔明啊！真系唔明。 齐白发色色居多， 系啦，因为我就唔想做一个揼骨嘅技师咧，于是乎咧我就拒绝做一啲发色色嘅节目啦。 样尽我而家都净系睇 Pelly 同探长 Pelly 就极端探长就要揾老谂嘢 ，HPY 唱真可以打上女 ，Ruby 片要交叉向调戏都好唔顺，有得拣，重点会走入蓝丝铺帮衬呢？而家连见到茶餐厅过紧 TVB 都唔想入去啊！ 系啊，因为咧我哋啊系啊，头先未讲到咧。即系头先食晚饭咧，佢话长期都系播 Now 就唔播 TVB。咁原因咧，我就真系去咗重庆嗰度食咖喱，所以头先有人话冯检基去重庆食咖喱，我都唔够胆即刻答你啊。咁咧，我觉得重庆大厦咧，我夜晚黑先去，即系天入黑咗7:00，因为我中途嘅时间咧就约咗个朋友去一间酒吧嗰度饮嘢，咁酒吧非常正，好舒服嘅，差唔多嘅，叫咩名话？ 可以叫 Hoogie 啊 ，H Y Hoogie H Y G E。 但 系 佢 话 佢 个 pronunciation 系 Hoogie，OK。 Hoogie 咩话嚟噶？冰岛话嚟，好似系。喂，咁咧就饮完嘢之后天黑啦，就饮到想食饭啦。咁去咗重庆，我日头咧见到重庆门口非常之旺嘅，有好多社运人士啦，有冯检基啦，又有好多嗰啲巴基斯坦嘅社工啊，同埋嗰个栋笃笑嗰个演员嘅。咁但我哋去到食饭嘅钟数咧，已经冇晒人啦，同埋拉咗闸喎，唔知点解要咁样做咧。咁跟住我哋捐入去啦。咁平时好多人喺门口噶嘛，系咪都？咁头先可能因为射完胡椒之后咧，就吓到啲人飙尿，又唔敢行出嚟。咁跟住入咗去， 是水炮啊， 系啊，水炮。咁入咗去之后咧，去到嗰间餐厅阴公啊，系冇客噶。我入到去连楼面都唔喺度啊。咁於是乎啊，點咗幾個菜食啊，好開心啦！因為全程咧都係睇住 Now 嘅 Live 咧，咁啊，原來嗰間係唔使睇 TVB 嘅。咁啊，順便介紹埋嗰間餐廳啦，佢就喺重慶嘅 C 座三樓 C 室，即係總之你咧，無論數目字同埋英文字咧，都係第三，咁啊排第三，咁啊就記得噶啦。C 座三樓 C 室咁樣，咁嗰間嘢都幾好食噶。頭先食咗個菠菜羊肉，哇，超正呢、這个。第二我觉得几正啦，头先食咗个腰果汁鸡肉，不过系个汁好味嘅啫，啲鸡肉又唔好入味，失败。 咁啊，我朋友就饮嗰、那个 咸拉士， 咸拉士啊，即系嗰啲娱乐啊。咁我哋饮马萨拉 tea 啦，咁样都 OK 好嘅，呢间嘢都 OK 嘅。咁同埋嗰个老板咧，虽然佢系纯种嘅巴基斯坦，系印度人定巴基斯坦人唔识分。咁但系佢识讲广东话嘅，咁佢睇新闻咧，嗰大惑不解喎，见到啲后生仔咧，连 ICAC 都拆，咁又问我哋吓、啊，都唔关 ICAC 事，拆嚟做乜咧？咁我朋友啊，瞬间就答咗啦，因为佢见到有嘢都唔理咯，咁样，跟住哦咁解嘅咁样，咁我唔知佢本身系咩政治倾向啦。咁啊，正路咧，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同埋一个被边缘嘅一啲少数民族咧。佢就应该都唔系好鍾意警察嘅，我估。咁所以佢哋全日都睇呢啲画面，又唔会一路睇一路屌啦，起码都。 Brad Pitt 食嘢我又冇太在意去分黄蓝，但係如果有建制派啲宣传 poster 就唔会入。Chaven Sunhi 提丹木文开心嘅意思。 哦 ,he, 咩 ,Hugger, 咩 ?Hugger,Hugger 就係丹木文。咦，我都估得几近喎，因为丹木距离冰岛都唔係太远，係咪定係球嘅交。系啦，喂，咁咧就系、是、要讲嘢讲晒，仲有一样未讲嘅。我点解个标题叫生化警报咧？咁我走嗰阵时候食完嘢，咁啊一路望住嗰个地铁个情况啦、巴士嘅情况啦、路面嘅情况啦，发觉濑嘢啦，冇车搭走咁、啊、样。咁咧我又唔系太担心嘅，因为弥敦道有几长啦、啊。咁我行到深水埗唔会冇车搭啩咁样，咁点知我就由重庆沿住弥敦道，哇，简直一个创举啊！即系一个从来冇见过，成条街啲人都喺度咳紧打一黐啊，直头系狗叫式嘅咳啊，好多人都即系敏感到，咁一路冇停过咳，就唔准戴口罩，谂下几多细菌啊！原因就系咧，成条弥敦道咧。都系嗰啲蓝色水同埋胡椒嘅味咧，哇，好辛苦啊！嗱，蓝色水真系好捻臭啊，唔知系点样 mix 到咁样嘅。 系催泪弹味啊！ 几样都有啊，啲水味都令到我肚痛添啊！即系闻到啲蓝色水，因为有几个地方积咗好多蓝色水喺度咧，我就闻到肚都痛埋啊！咁有催泪弹啦，各样啦，哇！总之我一路行一路都。即系我未至于咳得出声，但系我都即系清喉咙啊，辛苦到。咁啊，朋友啊，好敏感啦，监制又好敏感啦，都有咳啦，我听到佢。咁成条路咧，有啲老嘢咧就咳到周街甩痰啊，揿钱嗰啲人都咳到甩嘢落地啊，咁样。即系根本有人觉得美国制裁香港，唔俾去卖嗰啲胡椒啊、催泪弹啊，我觉得仲扑街。即系用咗大陆嗰啲咧，就真系生化灾难嚟嘅，真系到时。咁啊，如果警察咧高调咁样，同大陆买一啲大陆制造嘅催泪弹啊，甚至乎六四嘅时候咧，佢连橡胶子弹都冇嘅。咁佢哋发展嘅时间好短啦，系咪？咁所以我谂橡胶子弹就射得死人，催泪弹就闻得死人嘅到时。咁所以咧，示威者嘅成本咧，因此咧。我相信咧会更加增高咯，即系分分钟因为咁样冇人示威都唔定。 欢扣虑香港市民不能向黑警、政府施压，而听了 Kelly 爆粗，心理上是一种情感抒发。废非支持香港真善人加油！美国、日本、英国准备三战开始，14亿奴隶要被炸包子当肉票轰炸，五毛要被活摘器官，共匪灭亡越来越快。56 H P Y Chan 重庆 C 座三楼系好出名噶，好食。C 出奇、 哦 okay, 除咗开心， 仲、哦、 有佢斯的意思。行号我都系行到南昌先坐到地龙、 哦 okay ， 原来 Facebook 开咗，第日有机会先入去行。 原来咩开咗话？原来 V Walk 哦 ，V Walk 就系嗰个南昌嗰个商场，系啊，冇错。有咩特别啊？我都唔知道、啊。可能来Higa 咩 Higa 就系开心嘅 ，Higa 就开心嘅意思，即系有啲土人 Higa 嘎嘎系咪就系呢个字啊？唔知道、啊，因为呢啲都系嗰啲维京人嗰啲话嚟噶嘛，系嘛？ 嚟咗啲蓝色水 ，tear gas， 所以记者好辛苦。H P Y 陈探长食维他命 C 粉 ，chestnable、哦、现时啲 T G 唔同咗，会令人咳。今日好多随中 T G 都咳 ，chestnable 好多人。 同埋今日咧，系我留意到咧， 今天很多人出来示威都没有戴 mask， 只是求其戴个口罩要来应付他的，即是表态不满意他的反蒙面法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咳就一点都不奇怪。咦，这位朋友他应该没有听我 live 啦，不停地问。阿邦啊。哦，佢就係 send 嗰个做 show 拎条毛巾嚟嗰、那个。我哋知我冇睇到，所以 send 翻俾我睇。屌，好心佢唔好咁肉酸啦，而家先嚟。 C 七血一词新鲜热辣入选 Oxford Dictionary's Word of the Year 2016 Victor 时序单文，好中意输出血呢个 concept。 C 七 血 equality of cosiness and comfortable conviviality that engenders、 okay. a feeling of contentment or well-being recorded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Danish culture。 哦，咁佢开嗰间 bar 咧有呢个谂法就几好嘅，即系呢个 concept 非常好，亦都系做到嘅。哦，字典都有变成英文字典嘅英文字系嘛？ 春可以直播不分段，做完了之后再展开都系一个方法。我 喂，你咁讲啊易啊，即系我要嘥呢啲时间都几系嘢噶。因为最主要咩都系一条友做咧，反而咧我系 live 嘅时候分段咧，我嘅成本就仲低咯。因为之后仲要走去逐条剪，因为咧佢唔系你就咁剪咗。佢就分開幾段嘅，因為佢每剪親咧，佢都有一個時間 process 翻嗰條長嘅片啊，咁先撲街。咁你又喺度瞌眼瞓，等等等，等成兩個鐘以上，你先至可以之後分到段喎。咁我覺得呢個唔 practical 咯，我寧願唔分咯。反而我之前，譬如講到而家，喂休息一陣，咁我就 stop 咗佢，跟住再開始翻咧，咁啊反而我做得到啦。不過完全未試過，下次試下先。后期做就冇可能噶啦，因为我唔系翻紧工噶嘛，你要知道，即系唔系呢份唔系工嚟噶嘛，我净系叫大家 sponsor 都嘥好多时间，都系得几个人 sponsor 嚟去都系，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实际嘅问题嚟嘅，即系你付出几多时间去做一啲免费嘢，虽然我成日都系咁做埋啲唔使钱嘅嘢嘅，咁但系问题唔系太注重。即系既然大家做 free rider 冇错嘅，但系因为咁样而我嘥好多时间，唔系一个好重要，即系听就听，唔听就唔听嘅态度嚟讲，我觉得我就一定唔会咁样做咯，真系唔好意思。 可能是有啲长，我感觉不是很多人发现到其中嘅精彩内容。间中有嘉宾真系好正啊，特别系李老板，不妨同其他网台例如 Raw 嘅 Finance 等等 close over， 肯定会好受欢迎。H P Y 产演你舒服为标准，冇问题嘅。 系系啦，多谢你嘅体谅啊，真系。 春分段也冇问题，我肯定会再入嚟听。 啊 ，OK 啦，咁啊随缘啦，其实呢啲嘢就。咁啊，分段有分段好啦，即係具体啲嚟讲个波就係圆嘅一样啦，即係唔分段就唔分段嘅好啦，一气呵成啦，咁样各人都唔同嘅。咁但係其实啊 ,HPY Chan 呢就即係好了解，即係其实我做呢啲咁嘅 live 呢都係自己舒服为主啦，即係我有个渠道令到自己唔会成日諗埋一边啦，有个机会俾我陈述一次我嘅见闻，我嘅唔开心同埋开心都可以，又好似有班朋友咁样。即係幫我分享一下咁樣，即係可能大家有感覺俾利用咗你哋都唔定嘅，咁但係可能互相都有咁嘅作用又唔定嘅，咁所以我好樂意繼續九吹廿四咯，就係咁解啫。 揭亮啦！我生化危機 C 七哈哈，探長你嚟就掂，砌白港幣99元。 喂 ，thank you 砌白。即刻有反应啊 ！Ruby 穿黑警都有啲避忌，走去清洁清真寺。 系啊，其实佢都系啲 PR 嘅问题啫。清洁嗰度有个心不甘情不愿啦，即系正如我话斋，终于睇咗片啦，即系个人仲好臭串咁样，但系要做埋啲咁嘅嘢。喂，咁啊，仲有咩未讲咧？弥敦道有人咳啦，成条街都讲咗啦。系嗱，有额外嘅嘢咧，因为我耐唔耐咧就收到一啲 就唔係我直接收到嘅。我喺一啲人哋 Facebook， 而家識睇又要識留言噶嘛，係咪？即係譬如有時候有啲人講一啲話題，我啲朋友出一啲文啦咁樣，跟住就好多人咧就會耐唔耐會講下，即係其實究竟香港呢個運動咧，就有人評點、盤點，有幾多人因此咁死咗啊，或者失蹤啊咁樣。我見到個 figure 咧非常之恐怖嘅、哦，即係話唔知有。110多人失踪啊，失咗联络啊，又有27个死咗啊，即係类似双位数嘅，又有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figure 嘅。究竟我都现场有问佢个 source 喺边，但係冇人答我喎、啊。咁究竟大家有冇呢个 source 呢，可以大家研究下，即係究竟点样可以死到百几个人呢，咪失踪咗百几个人，死咗廿几个人，係咪即係廿几条浮尸，是不是就代表香港死了二十多个人呢，还有是不是有二十多个浮尸呢，即是这些我没有法子证实是真定假的，因为我觉得成日传来传去呢，即是有些 fake news 呢，他出一个 fake news 呢一定有动机的嘛，你传一个 fake news 呢就可以没有动机的，但是你出一个 fake news 呢就一定有动机的，那究竟怎样证实呢，又或者大家怎样面对这些这样的 fake news， 怎样处理那个心情呢，不如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怎样管理自己的情绪的方法啦，我都想知道，因为有时见到真的很不开心，还有刚才有人问我，即作为一个专业剪片样或者拍片的，觉得那条片是真定假的呢，我觉得条片的人说剪接过呢，我即以我的看法呢，条片是没有特别删剪和没有改过，没有执过里面的东西的，但问题就是我看另外一条那个女仔那条片呢，就唔係好似係同一個人嘅，無論個身形嗰個比例啦，同埋嗰個面部嗰個輪廓啦，都有少少出入嘅。因為佢所有嘅閉路電視咧都係 wide shot 嚟嘅，最近個鏡頭嗰個片咧都係個 lip 嗰條嘅啫。咁啊 lip 嗰條嘅 angle 咧由高影到落去咧，就同個身體嗰個比例又好似有少少唔係咁清楚，同埋唔係咁 flat 啫。咁所以Instagram 嗰条呢，佢就係近镜自己影自己，就有一种青春啲嘅感觉嘅。咁但係个闭路电视嗰条呢就冇咗呢种身体语言囉。咁你至于话嗰条片係真定假，我觉得两条片都係真嘅，冇改过嘅。咁但係咪同一个人，反而我諗我就有少少怀疑囉。 基拉泰和探长好啊，迟咗入嚟。Lemon Dry 有次见到有个人俾咗$100之后你断咗线，哈哈。Parisian Secret 有讲过香港比同期嘅自杀多咗好多。Well， 零近七香港黑警信誉、公信力等已全无，根本没可信度。黑警太多方言了。 我谂全世界都冇人信佢噶，系蓝丝同埋共产党会信咯，因为佢哋傻嗨嗨咁样想听自己想听嘅嘢。咁我成日都喺度推广一样嘢啦，即系大家千祈唔好俾自己想听嘅嘢而蒙蔽咗啊！因为好多人都係为咗收视呢、收听呢，就讲一啲大家好开心嘅嘢，咁就闹到尽啦，就可以训斥警察咁啊，屌你喺度，你喺个网台度有撚用咩，你咁样好大支嘢高高在上道德嘅月球咁高，咁样训斥啲差人，训斥林姐有乜用啫，你除咗令到大家你闹完之后个人爽晒之后，咁你咩作用都冇㗎喎。咁所以有啲人就觉得哎呀狗吹嘥时间，屌讲嚟讲去都懒理性扮晒耶稣咁样。即係都有啲人咁样讲啦，当然。咁我但係我严重咁样觉得呢完全係冇意思嘅对个运动。咁我想讲乜呢，我就觉得有好多嘢呢，你见到对家，你见到蓝丝个阵营好偏听好偏睇。即係明明差人走入个车厢度打啲无辜嘅市民。林郑都可以觉得警察人唔会做呢啲嘢嘅咁样。咁我其实我哋呢个阵营系咪都需要检讨下，系咪都有咁嘅情况呢，即系见到咩都当系政府做嘅，见到咩冇明明系冇个基础，冇个现实嘅基础，或者冇个来源，又或者唔考虑下出片或者出文嗰个人嘅动机底下，又信咗嗰啲嘢系真嘅呢。咁我眼中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嘅。咁我就唔会一日再讲啦，咁见到咁啱我就讲下啦。咁所以即係咁样係好煞风景，同埋好 好扫兴嘅，我都明白。咁但系我哋系咪为咗唔扫兴而不停咁样扭曲一啲事实，就当所有嘢我哋市民都系受害者，所有嘢都系警察一定系有个错嘅动机咧？嗱，我又要重复咁讲啦。我就梗系唔信警察，梗系唔信政府啦。但系某程度，如果我哋咩发生一啲好普遍嘅现象，理所当然会发生嘅现象，都系赖咗警察同埋赖咗政府嘅咧。我觉得即系一定系唔会系咁啊。例如嗌警察死全家咁样，咁啊死咗全家，啲警察系咪就会改好咧？咁样，我觉得完全冇帮助。即系如果一个人啊，净系为咗发泄，为咗个情绪满足嘅话，就系去到咁简单。咁啊，日日俾你满足个情绪咪得咯。即系政府啊，或者警察啊，都请两个啤梨翻嚟啊，屌鸠佢咪得咯。咁啊，解决咗噶咯喺个角度系咪？咁我觉得大家唔好咁理想咁低，即系唔好净系为咗满足你嘅官能同埋满足你嘅情绪而咁就收咗货咯。希望大家，即系呢个又扮晒耶稣啦，照听我有咁讲。耶稣即系讲耶稣嘅就系讲道理啦，咁我亦都俾人耻笑我叫道理华啦，咁我都接受嘅。咁人唔讲道理啊，就面目可憎嘅，真系我认为，唔知你唔认同咧？ 基拉泰和探长好啊。 哦、sorry， 基拉泰和好似未见过呢个名字 ，Lemon J 都未见过，Paris Sam 都未见过。哇，点解突然间呢个钟数又多咗一啲？我未见过又会发声嘅朋友呢，真係多谢你哋咁夜都捧场啦。因为我要讲嘅话题嘅讲晒㗎啦。咁呢就而家呢就俾大家发表嘅时间啦。咁大家有咩真知灼见呢，就欢迎你去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嗰个 message 嗰度打个电话入嚟。咁但係呢你打入嚟之前呢就同我讲声先，等我有个准备。咁好啲囉。咁随时都开放嘅。 基拉泰和探长好啊，迟咗入嚟。Lemon Dry 有次见到有个人俾咗$100之后，你断咗线，哈哈。Perry Sham Secret 有讲过香港比同期嘅自杀多咗好多 well。 系、哦，但系呢啲同期自杀多咗，我觉得一啲都唔奇啊，因为大家走唔出个困境啦，情绪好低落啦，同埋有啲有情绪病嘅朋友咧，就因此会发作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警方同埋政府，就算冇直接杀死市民咧。佢已经令到好多人因此而死啊！不正常死亡啊，简直系。 Perry Shams， 怎么 the chili？ 嗱，你见到呢个都有人想讨论啊 ，E B E 啊 ，E B X 条片同自拍条片点睇都系两个人 ，C W C 13825同意似两个人。CWC 13825，多谢探长。CY 控 Gary Kwan 无奇不有分析得比较好，佢揾咗个前警察去帮助分析，比较合理。新区里大部分蓝丝是既得利益者，砌白王 Sir， 他不是前警察。 系因为叫阿 Sir 就俾你以为系警察，佢唔系警察，佢系记者嚟嘅。咁啊，仲有就系、系咯，即系我谂多数人都认为条片系两个人，虽然就算当系两个人，但系。扮佢嗰个女仔，如果佢唔系做差人嘅话，佢有冇机会会俾人起到底嘅系边个咧？就算差人都应该起到佢底嘅、哦，但系到而家都冇人揾到嗰个系咩人，最有可能就系一个大陆妹咯，因为大家起唔到佢底啊嘛。大陆啲演员好专业噶，你叫佢模仿一个人，你叫佢模仿一个佢，因为大陆嘅演员咧。你作为一个导演，你要佢做戏咧，如果佢系一个专业演员咧，佢会问翻你佢嘅背景啦，佢嘅心情啦，会系点样嘅？咁假如佢真系精密到咁样嘅时候咧，我哋一世都唔知道演绎啊陈同学嗰个系咩人嚟嘅，因为起唔到佢底嘅关系。咁你觉得警察有冇咁精密咧？可能有嘅，真系。 Well 年近七，香港黑警滥用公权力，很多事以实证，黑警无法无天，只有蓝丝黑心电才会盲目相信港共政府，将其合理化。 其实呢，以我嘅分析，唔系以我嘅估计呢，将来有好多撑警嘅蓝丝，尤其是得唔到利益，甚至会游行集会都收唔到钱嘅时候，嗰啲人呢，率先呢就会因为警察 的無能呢，同埋佢因為今時今日你已經發現呢條街冇人抄牌啦，報咗警好耐先有警察嚟啦，原因就係佢哋要 stand by 要嚟對付啲示威者。咁嘅時候我諗嗰班無恥嘅又冇成就嘅又窮嘅藍絲呢就會率先呢走去打家劫舍。其實我呢件事一早已經講過啦，但係而家已經發生嘅一啲事呢就係、是、偷下拐騙囉，走去啲大廈度攞奉獻呀，話要幫救國呀，即係有呢啲咁嘅小動作已經開始嚟㗎啦，可能係真心，可能係真係窮，就開始有啲著黑衫黑褲去扮示威者嘅人走出去做案。咁一舉兩得，第一佢哋有就業機會啦，如果有人指使嘅話，如果唔係有人指使嘅話，佢哋因為個角色太投合嘅關係，但又賺唔到錢，可能佢真係做酒樓或者佢真係揸的士嘅，令到佢損失好大嘅時候，佢就借呢個機會呢就走去抹黑你之餘又可以賺到錢。呢啲嘢不停咁發生㗎啦，將會而家就開始少少拆老鼠沙煲，睇下會唔會俾人拉呀、啊、因為警察呢如果知道係佢自己人做呢佢放軟手腳嘅。咁所以市民呢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呢都幾危險嘅。咁所以自求多福啦，同埋自己小心啲啦。咁以我所知，相信尤其是我哋一啲比較同示威者相接近啲嘅人嚟講，我點會相信嗰啲人會走去拗錢呢？老實講，即係佢哋嗰個道德觀念，既然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既然要走出嚟要求一個公道，佢係唔會做出一啲咁唔公道嘅嘢㗎，真係。只係嗰啲藍絲嘅冇核心價值嘅人先至會做呢啲嘢㗎。咁所以我諗喺呢度講曬嘢，大家都會認同，又或者大家都會識得咁樣分析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得閒就踢爆佢，甚至乎你遇到嘅時候呢就起埋佢底，就一定要制裁佢，私了又好點都好。當警察唔制裁嘅嘢呢，我哋就要靠自己㗎啦，真係。 是，七我都觉得似两个人，但却未有理由解释为何要做呢一镬大龙凤，会好多人知，会好易穿崩，做多错多重麻烦。春探长请问用 PayPal 入汇丰8093亿9032万1833就可以了。E B E 有学过画画或者化妆嘅会容易啲。 系嗱 ，S H Chan 咧，其实咧 PayPal 还 PayPal， 汇丰就还汇丰嘅。咁用 PayPal 嚟入汇丰，我唔知你讲乜喎，系咪得嘅呢？我又唔知喎。咁嗱，如果 PayPal 呢，大家睇到左手边，即係画面嘅左手边呢，就有个 PayPal logo 呢，就寫 bit.ly 跟住 slash 一大家 pyqgpl 呢个呢、啊、GPI 和 GPL 呢，死啦，唔知添，都唔知大家嘅世界喎，死啦。咁呢於是乎呢 PayPal 呢淨係 through 呢個就得㗎啦。咁如果你覺得嗰個字你唔知 I 定 L 呢，你就睇返個 YouTube 呢嗰、那個版面裏面呢、那個 description 裏面呢，我都有公開咗嗰個 PayPal 嘅 copy and paste 就得㗎啦。咁樣囉。咁匯豐呢就好明顯，就係你頭先 up 嗰個 number 呢，嗰個就係匯豐嘅户口。你如果唔信一啲電子嘅貨幣呢，你可以直接入票咁樣。Sponsor 包括我嘅電費啦、交租啦，同埋飲飲食食，即係呢度就請嘉賓飲飲食食啊，又甚至乎製作費啊咁樣。即係其實又要重申啦，即係呢個一個免費嘅節目嚟嘅。如果你當係節目嘅話，咁呢我就唔會收錢你先可以聽到九七廿四嘅。咁但係問題我亦都同時唔介意你 sponsor 我呢個 live 囉。咁即係當大家一齊夾錢搞個節目啊，搞個聚會啊，咁樣即係個氣氛係咁樣嘅啫。咁長期以嚟呢都有十個八個人呢就長期都會可能二十個啦，而家就會 sponsor 九七廿四嘅。咁大家都係出心嘅啫，即係如果你自己覺得啊應有此報喎、啊、即係假如你即係嘥咁多時間，咁你又可以令到你有啲娛樂，又或者即係可以交流到令到你覺得啊，都几啱听，又或者甚至话觉得啊，可以 inspire 到你，咁啊最好啦，我最想啦。咁啊，我就完全唔介意你 sponsor 九七廿四嘅。咁要记住，呢个唔系一个打赏嚟嘅，因为我唱只歌俾你啊，讲个栋笃笑俾你啊，扮狗叫啊，咁样呢就叫打赏。咁啊，我唔希望你觉得咁样嘅情况系打赏啦，希望系 sponsor 大家去搞一个 可能飲啤酒唱 K 咁樣，係呢個 concept， 我相信大家會開心啲咯。嗱，頭先我亦都分析咗啦，即係你問嗰個問題，我會唔會同你解答咗咧？因為佢屋企人都係假嘅，有人話，因為認得隻手嘅紋身，即係佢阿媽嗰個訪問咧，隻手係手指冇紋身，但係佢真正嗰個媽咧手指有紋身，所以咧成盤造假咧，呢、這個就係穿崩啦。咁至於嗰個女仔係咪好容易俾人認得咧？我頭先解釋咗啦，喺大陸揾個差唔多身形嘅演員就其實一啲都唔難嘅。你亦都好难 follow 到佢嗰个人系即系起唔到佢底嘅，咁所以会唔会解答到你嘅问题咧 ？It beat it 有学过画画或者化妆嘅会容易啲，分到二个人系有分别。C W C 13825黄相思记者 H P Y Chen 其实系个政府局啲差佬出嚟同市民对抗， 齐 白我偏向同一人，歌鼻最似基拉太王呢条林。 喂，但系佢条眉骨唔似啊，我觉得。灯光都影响到嘅，咁但系嗰、那个诶，嗰、那个嗰、那个 lip 嗰个咧眉骨系比较突啲嘅。 基拉太王呢条林郑閪婆睇感到都无动于衷，都无人性可言。 啊、 正足街谁主浮沉拍佢，现时很大可能已由中联办直接指挥。阿、 啊啊、 开探长有点奇怪，他的生父去咗哪里不闻不问 ？Why Wing Tim， 你讲得啱，点解要用咁多功夫落一个15岁女仔身上？我觉得同佢游行抗争无关。 同佢游行抗争有冇关啊？但系佢嗰条 I G 你又点睇咧？都唔系冇关噶、哦，佢 I G 系直头系讲紧呢单事噶、哦。 齐白单亲冇人提起， well, 有人提起，你唔知点解你会觉得冇人提起？一路都有人提起噶，我 day one 都知佢系单亲噶。 Well， 连近七化星也是一种力量，良知最基本应有的行为。共产党若不怕，哪会有五毛网军出现？中共维稳费年年都比军费开支高，这点说明了很多东西。大家要将视线摆在国内外，多留言澄清香港现况，这是才重点重要。很多华人被骗了。 系，其实呢度咧都耐唔少有大陆人入嚟嘅。咁我发觉可能嗰啲领队咧就觉得有啲中伏，因为我同佢讲道理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去到500人咧，都一个网军都冇、哦，咁啊真系唔俾面、哦。以前咧，一过200人咧就有嘘嘘声就入晒嚟喺度杀嘢嘅。咁啊呢个亦都系你讲嗰个情况啦，因为佢啲资源都开始慢慢紧缩咧，咁啊所以即系系咯，就少咗呢啲人咯。 Caris Y 熊猫，我个肥仔有个同学个老豆系差人，佢话林郑唔系只有30000个警察，佢只系揸住30000个警察嘅饭碗。听肥仔讲，有啲唔系前线嘅警察一早开始有内讧。 Caris、 okay、探长，不如我讲 D C C T V 嘅阴谋论。首先，如果要证明林在海旁死，只要简单 post 离开学校几早 C C T V 就可以。但为何只公开学校内记活动？ 咁但系学校离开学校嗰几早？唔系学校噶嘛，即系离开咗学校啦嘛，已经。咁离开咗学校嗰几组 CCTV 喺边度嚟咧？你有冇实地睇过离开咗学校之后系咪有 CCTV 直达海旁先？即系嗱，如果你真系咁样做个 research 咧，咁啊真系佢冇公开，即系公开少咗嘢咯。咁同埋车 cam， 因为嗰度啊冇乜私家车嘅，我去过睇，即系冇人泊嘅车喺行去海旁之间，因为嗰度系行人路嚟嘅。咁所以都几难可以保完到嗰几个最紧要嘅 key point， 会唔会呢 ？Ultramax 数96顶，依家自起身 miss 咗，要重温。 哦、 C 七皮票最后系 I 大写 ，I 唔系 L 小写 L， 即 系 你唔开。喂 ，Hello Solon 成日都临收先至嚟嘅，唔知点解。不过点解500几人咧临收都？听日唔使翻工嘅咩？你哋 齐白 Gary 兄你好，抄518 lift 个个肥好多，谁主浮沉 Greg 温 允入同探长一齐做节目就正。Perry 关齐白你好 ，Why Wing Tim 我觉得同佢后父有关。齐白我只是无人起佢老豆底。 系啊，后父咪就系做警察嘅咯。有人讲咗啦呢啲，但起唔起到底我又唔知道。边个警察咩编号咧？好似冇人知咁。同埋真嗰个阿妈都唔知去咗边啦，因为。真嗰个阿妈系有纹身噶嘛只手指，咁所以可能病咗佢翻大陆啊，逼咗佢翻大陆，唔准佢落嚟啊咁样， 因为大陆地方太大了，很难找到线眼。 Why Win Tem 我觉得同Why Win Tem 佢后父是 Pablo CWC 13825开 Gary Alan 唱讲真，我又未想到点解要杀个女仔，始终佢都是 nobody， 但是叫我信佢是自杀，太多疑点了，我又不会信。Why Win Tem 我觉得小妹妹根本冇翻过学校。 嗯，真系奇案啊 ！HPY Chan， 我正想讲今晚点解冇五毛， 全 PayPal 嘅 link 揾到了，我肯定警方或福建帮或大陆公安有杀过香港示威者，因由 live chat 内那些五毛大陆呢嗰啲狠毒残暴嘅言论，佢哋真系好想杀晒香港人，而且中国大陆成日都好多被自杀，佢哋肯定会做啲咁嘅事噶。 系啊，我都信噶，好恐怖噶。嗱，香港嗰啲咧就讲又凶狠噶嘛，做又碌卵咁样，即系我亦都相信。即是香港大那些呢是未去到这个咁凶残的程度的。咁但是大陆呢就喐啲打死人亦都唔奇嘅。咁所以俾佢哋混咗来大陆或者大陆即是成年人先至落嚟香港嗰啲呢就真係好危险嘅。例如昨日有个派传单嘅后生仔俾人插咗刀抢咗出埋，有冇人跟进呢？佢而家有冇即係生命嘅危险呢？应该睇落咗好恐怖咁抢咗出埋。咁但係真係好，即係聽到呢啲新聞咧，心都嚟嚟嘅嗰一刻，真係好慘嘅。而家香港人呢一代真係。 六咩嚟咩都瞓唔著 ，Alan 唱今晚通頂做功課啊， 哦、okay, 想瞓都冇得瞓。 我 極極力臨收先見到你 Live X D 冇 缺大陸 D 五無主力去搞蘋果，一有直播就排山倒海洗版。 係、啊、係咯，即係其實咁樣先係王道啊嘛！喂，大佬得幾百人呢啲嘥電啦、啊，搞我做乜啦、啊？咁我咁老萧都好多人搞啦，如果係咪㗎啦，我唔知呢，老萧都几多人听喎，因为。 基拉太和，我估其实依家都冇人会信现时嘅警察系公正中立，用私了对付啲仆街又冇问题。Smiley 288陈同学的教妈和舅父最初搵一个人帮忙 post 陈同学寻人，现在这个人说已经联络唔到佢妈妈和舅父。CWC 13825留到不留人。六 Melon Melon 个个礼拜日晚见到啲黑警作恶都好兴，啲路人两句，班癫狗就埋去又打又揿，重恶过日本军阀统治。Why Win Tem 转为严重？ 哦，转为严重啊！因为肠真好棘手嘅，因为个肠啊，全个身体嘅细菌，肠系占咗两成嘅，即系你所唔系两成系，唔系系八成啊，即系你全身嘅细菌咧，肠里面有八成嘅细菌都喺个肠嗰度。咁假若你劏开条肠之后咧，感染到腹膜咧，哇，就系一个好严重嘅大幅度同埋大范围嘅感染咧，个人就好快死嘅。发烧啦，细菌感染啦，即系所以好担心嘅。条肠出埋嘅话，即系佢个腹膜已经破穿咗。咁如果同时破穿埋条肠，啲肠漏啲嘢出嚟咧，就根本上九死一生嘅，真系好担心。 六咩嚟咩咯？老萧唔系 live， 网军唔会去搞。 哦、 C 七老萧一个月直播一次。P W Richard 陈文革当年沙头角片海浮尸。 系啊，嗱，所以咧，我觉得。香港见到嗰啲浮尸咧，我就认为普遍相信佢唔系香港人嘅浮尸嚟嘅，因为香港人会失踪咗咁耐咧，而失踪嗰个 figure 系咪吻合咧，或者系咪多过咧？我觉得呢个先系问题，因为有冇啲正常或者公开查到嘅资料，认为香港系咪失踪咗咁多人咧？咁失踪嘅家人会唔会出声咧？会唔会认为有人认为嗰啲？即系认尸嗰啲浮尸系佢屋企人咧，似乎呢啲嘢系记者唔跟啦，警察唔公布啊，亦或系两样个别事件咧，即系呢样我真系完全掌握唔到。 Perry Kwan 佢妈妈和家人只系被逼收声，唔系失踪。Salon Wong 有人讲连假扮陈同学嗰个女仔都被消失咗， 咁、啊、恐怖，系估下估下，亦或真系有人联络过揾唔到。而扮嗰个又系边个嚟嘅咧？消失咗都知道边个消失咗，你起码知扮嗰个系边个系咪？咁样先至 complete 成件事。 Well 连近七，大家多在台湾留言澄清香港情况吧。台湾多五毛网军出没，很多台湾人不知内情，傻傻被骗了。香港人加油啊！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力量啊！强壮记忆投机，谁主浮沉死者辛苦有冇人知？ 冇、啊，我就唔知啊。嗱，譬如我就好彩啦，定唔好彩啦？我台湾嘅朋友都有，即係如果真係朋友 都有十个数得晒楼下啦，有啲冇得联络添噶啦。咁啊，好彩就系咧，佢哋系台南人，咁啊个个都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嘅，咁啊好关心嘅个个都，同埋投票一定唔会投俾国民党嘅。咁其他啲台湾人咧，相信好多都系即系为一碗饭啊，即系中国人就系、是，其实台湾人同大陆人都系两兄弟嚟嘅啫嘛，其实。咁我都知道好棘手啊，但我嘅影响力影响唔到嗰啲人咯，最惨就系、是。OK， 哇，580几人咁黐线嘅，点解咧？但系留言啊嚟都系嚟去都系得嘅几个，但系我又未得闲听啊 Gary 同埋阿王 Sir 嗰集，咁啊听咗先可以答到爹。咁啊头先有朋友咧就话啊，点解唔揾阿 Gary 做嘉宾啊？其实 Gary 同埋王 Sir 都嚟过做嘉宾噶啦。咁啊，请你听翻大概个半月前嘅9/24啦。喂，咁差唔多啦，即系虽然难舍难离啦，570几。 P W Richard Chen， 总之共产党系恐怖组织 fan， 佢陈同学有个公公，有冇联络？ 有个公公系咩意思啊？阿陈同学嘅公公真系唔知道 ，Gary 知唔知啊？ 是七张建中会唔会再度代表警方向香港穆斯林道歉？Kenny Guan探长有冇睇片？Kenny Guan警方昨晚10月20日清场期间，向在场的记者投掷催泪弹，在一名女记者的头顶爆开，防暴警随即登上警车。 我有啊有啊有睇嗰条片啊，好卵黐线嘅，不知所谓，黐人线，根本有心针对记者。 我接劈力，台湾大把废老，香港人废老望尘莫及。C 七然后再俾福利会主席林志伟屌。 唉，真系惨啊！我觉得咧，先除呢个林志伟啊，好紧要嘅。喂，咁啊，我其实今日我预备讲嘅话题，我其实本来咧，我就系讲埋我个行程，咁我算噶，谂住咧即系当写日记嘅。但系点又讲到一半咧，完全冇人搭爹咧，于是我停咗就冇继续讲，咁啊唔讲都罢啦，即系大家冇兴趣知道我行咗去边噶啦。咁只不过我嘅过程咧，一路都见到一啲奇闻或者见闻啦，咁样，咁我都唔记得咗讲到边，亦都算数啦。咁如果大家咧再有跟进，或者大家想自己去搭爹咧，即系例如关于陈同学嗰啲嘢咧，你可以继续讲一讲，咁啊继续咧睇下啲咩想继续讲。如果冇咧，就我就冇嘢讲噶啦。咁啊，同埋我去斟杯水飲，咁因为咧呢、這个 mechanism 咧就系、是、即系有时你走咗，跟住有啲人咧先答翻我两分钟前嘅问题咧，咁于是乎我避免咗大家即系、失望咧，咁于是乎咧我留翻一两分钟俾大家咧复翻头先所讲嘅，想发表尽情发表，甚至乎你有啲咩真知灼见，或者有啲人好关心啊陈同我屋企啊，你有啲咩嘢想讲咧，包括 Gary 咧。你都可以透过Facebook page 嗰个 message 咧打电话嚟，咁啊放翻入嚟咧，咁又可以做一个 live chat 啦，我完全唔介意嘅。好，你我斟水饮，大家继续。我见到我只猫咧，而家叫咪咪咧，而家发开口梦，同埋手震脚震发紧梦，只手想攞啲嘢，好笑。 留人生组 Perry 关佢外公唔敢讲嘢，而且佢根本乜都唔知。Clifton 今日好明显针对记者 ，Why Win Temp 你个仔俾人拉咗，只要家人收声就得。黑警老师后唔出声，你便永远揾唔到。佢永远指你失踪人士。温顺男司五毛正是废老，老缺萧山唔会有五毛去搞，佢冇乜影响力，同埋有留言佢系无间道。我都系人讲，我敢听。冇 FC， 因我冇睇过佢 D 片 ，Ruby 片我点都唔相信。831冇打死人。 是 粉上警察速龙是冇好下场。Perry Quan网友想知乜 ？Eddie 吴刚行完回家，基拉泰和旺角弥敦道各位兄弟小心加油啊 ！C 七我个同事7-24在加拿大读书，如今沙几都系男道子。 吓、啊，后生都系咁啊！你叫佢好死啦，真系。喂，咁诶 ，Eddie Sir， 你行翻屋企啊？而家先行完。你是不是仲在旺角差馆度嚟紧咧？咁啊，你都几好精力噶、哦，咁啊，好嘢噶咯。喂，咁啊，仲有就系、是、你同事加拿大读书啊，30岁都真系戆鸠啊！呢啲戆鸠仔冇得倾。不过唉，唔好讲人哋啊，即系我啲亲戚都系咁啊，都系40岁到啫嘛。 Ruby Point 嗰个记者访问佢嗰时，大家嘅衣着好似两个天气咁。记者短就嗰个所谓阿妈就着埋外套，长就冚到实一实。Ready， 原来你做直播。 哦，系啊。喂，嗱，譬如头先有位话，你就点都唔信831系打冇打死人，咁你凭乜嘢唔信呢？即系我都好 confused 噶，即系大家情绪嘅问题会觉得佢一定有死人，但系。点解会一定觉得佢会打死呢？系咪因为有好多鬼故影响到你嘅 judgment 咧？即系其实我冇话信，冇话唔信，因为实在冇证据，同埋佢哋系咪会错手打死人？即系点解会觉得佢有呢？即系觉得佢凶狠就一定会死人，系咪咁嘅意思咧？即系我都唔敢估啊呢啲。咁有人话黑警有一定冇好下场，咁我呢个主观愿望都同你一样。咁其实我真係唔想个主观愿望有人会被打死囉，真係。即係唔係讲边个啱边个唔啱啊。即係我都想盡量理性去睇一件事囉。即係等于啲老婆见到我老公无端端走去直发嘅，即係我点都唔信你唔係喺出面沟我条女嘅咁样。嗱咁有理由喎，因为边度有后生女鍾意光头佬嘅啫。咁嗱，呢个理由我觉得充分啲喎。咁你觉得点都唔信831会打死人个基础喺边呢？我哋真係想听下你点样讲。 基拉泰和毛奇 Gary 你好啊 ，Eddie 五现在回咗家，刚从深水埗回来。 请、哦、 今日嘅内容好精彩，特别是讲刘世良嗰部分。Perry Quan 大家好 ，Miss Light Hello Eddie Sir， 有睇你 Facebook page。CY 控 Perry Quan 你好 ，Fortune 黄蓝嘅一直都会系蓝，因为黄呢边冇利益，只有付出。 啊系，咦咁你呢个分析有几合情理嘅、哦？因为咧即系嗱，我分析即系同你好不谋而合，亦都系虽然唔系一样。即系觉得咧，一个人除咗食瞓屙屌，就满足到所有嘅每日嘅需要，或者世人嘅需要，或者一个人嘅目标，都系呢四样嘢都满足到嘅话咧，咁佢就自动系变咗蓝丝噶。因为如果假如你除咗呢四样嘢先满足到你之外，仲有另外一啲额外嘅核心价值咧，即系例如公义啊，例如平等啊。例如有同理心啊，即系多咗呢啲嘢嘅人咧，就原本你系蓝丝咧，你都有机会变咗黄丝嘅。即系我就咁样分嘅啫。因为到今时今日，我都未见过一啲有蓝丝嘅言论嘅人咧，系会有同理心咯。因为陈百祥佢同训斥啲警察，佢话要用真枪咁样，屌你学乜捻人信佛啫？喂，用真枪就杀生噶咯，即系呢啲人真系冚家铲嚟嘅，真系。虽然我以前10多年前帮佢间公司做嘅嘢，佢俾我嘅感觉咧就并唔系呢啲人嚟嘅，但唔知点解今日变咗咁样咧，系咪好多痛脚咧？ AD5831 就一定唔正常，但打死人呢样嘢好难证明。Y Wing Tam 因为 Popo 始终唔肯公开太子站 CCTV 所贴撇力黄蓝唔关年龄事，发现大把份蓝丝无原则或但有原则。Ruby Poon 其实嗰个假母亲都露咗底啦，佢话佢个女丝角失调瞓唔着，佢同佢阿公住，佢瞓唔着，佢点鬼知啫？系关家事啦，所贴撇力大部分 家事而家咪加紧事咯，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冇理由為家而家 hea 住講，咁我唔想。即係嗱，既然大家咁鬼有興趣繼續講緊阿陳同學咧，即係本來我都唔係好想講呢個話題嘅，咁啊繼續 brainstorm 下咯。 8310。 我想知阿 CY 介唔介意咧？公開你個聲帶咧，定係你同我留言係咪想同大家 brainstorm 咧？咁你覆咗我咧，我就播出嚟一次聽啦。因為如果淨係聽你而 dead air 咗咧，就對成個 live 嗰個質素有少少降低咗。如果你話介意嘅話咧，我就做完 live 先至聽。OK？ 咦 ，Miss Light？好熟口面喎，上次你嚟過好似。 Smiley 288美加的中文媒體除了法輪功的之外，全部紅色。又睇 TVB 不深究 fact 的華人好容易難。支持金門共和國香港留下去和台灣一樣了，只有意識形態經濟空轉，越來越同上樓嘅表情，上樓嘅表情。 嗱，呢個咪就係咯，支持金門共和國呢個咧，就只有意識形態經濟空轉，越來越窮。咁你又選擇下，究竟越嚟越窮好啊，因為越嚟越冇尊嚴好咧？咁我相信藍綠之爭咧，就係呢兩種唔同嘅人啦。咁經濟有空轉嘅時候，咁我見到台灣人嘅生活咧嘅質素咧，都仍然去好過香港嘅時候。咁但係香港嘅經濟咧，喺未發生呢啲運動、社會運動之前咧，就 GDP 咧不停咁提升。咁但系怨气又不停咁提高，咁后生仔对政府嘅唔满意程度越嚟越高嘅时候，我觉得你反而系 care 下啲人民啊，嗰个生活嗰个满足感嗰个开心指数几高，你先至好讲你嘅论述得唔得先？即系你话只有意识形态，点会只有意识形态啫？啲人唔使翻工嘅咩唔通？啲人唔使做生意嘅咩唔通？佢哋唔会噶嘛？呢、这个只不过系。大陸嘅文宣不停咁宣傳，只係空轉就越嚟越窮，越嚟越窮。當然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啦。佢越嚟越窮嘅原因係咩？你有冇研究過咧？台灣係咪真係冇增值能力？你有冇研究過咧？係咩？台灣俾人打壓而令到佢做少咗生意？你有冇研究過咧？係咪大陸成日都係要制裁台灣，所以令到聽話嗰啲人先可以做生意，而令到越嚟越窮？你點解將一個施暴者咧，令到台灣越嚟越窮嘅責任咧，交咗俾嗰啲人，淨係意識形態咧？即係希望你解釋一下啦。即係我見到台灣嘅人係越嚟越窮啦，但係生活完全係比香港人更加好嘅。咁所以咧，我相信你都係食份屙屌嗰啲系列咯。有冇講錯你咧？請問食份屙屌之後，你仲有咩 care 咧？請問呢位支持金門共和國先生？ Adam 曼何君尧叫鸡力吴周北三隻食屎狗又大放厥词，建议200万和李飞逢星期三买票10元入马场，合法睇马、赌马、打戏、唱歌、喝彩。顺便提醒马会尽快褫夺三人渣的会籍 HPY。请如果所谓打死等于有机会变成植物人，吹来呢下嘞。 Hello， 咩？如果所谓打死有机会变植物人啊？哦，即系你讲啲嗰啲警察跪住人个头，好似扯断条颈。咁所以变植物人，咁有冇呢啲 case？ 即係佢冚住咗都唔奇，咁佢同埋你话一个理由佢唔肯公开闭路电视有好多原因嘅，原因就係佢哋嗰啲所谓呢同埋无差别咁攻击呢，佢哋都觉得丑啊，即係啲狗点解拥住自己嚿屎呢？我諗都係一样嘅，咁未必代表咁样就係打死人，因为打死人你憑啲閉路電視咧，唔會 judge 到佢係咪真係打死人嘅。譬如打到個人昏迷，個閉路電視影到佢昏迷，係咪代表佢死咗咧？咁其實又未必噶嘛。咁假如我頭先講話一個老婆見到老公 誒幾廿歲老夫老妻又走去植髮咁樣，佢係咪無端端覺得自己個身世好緊要咧？咁呢個機會又大啲喎，反而我唔知你咁講，你説唔説服到你咧？即係嗱，我首先我唔係一定話冇先嚇，但只不過掌握唔到咧，我推斷唔到咯，真係。 时歪红荷兰叻正一扑街 ，Ted Chan 探长几时会讲下只 Backbone 嘅 GoPro Francis Chan 难度唔抗争就会唔穷 ，Kang Lee 其实发现螺丝本身就已经系好有问题，警方本身就已经要好认真去查。 L.S. 有牙叻好 ，P.K. 言论同何妖一样低贱 ，Welling 顿七要分辨好简单，黄丝为公，毛丝为民主，蓝丝为利，自私盲黑贱，时歪控唔好。 哦 ，OK， 咁唔好啦。咁咧就係、是、所以而家聽唔到住啦，咁你體諒啦。咁啊，仲有就係呢個要分辨好簡單，我真係要聽多次當金句。 要分辨好簡單，黃絲為公，毛絲為民主，藍絲為利，自私盲黑賤。 OK， 多謝你嘅分析啦。咁啊，精簡快啊。咁啊，另外就係、是、Francis Chan 你系咪回应紧呢位金门咩咧？好奇怪喎，逢亲呢啲人咧，佢以为自己好卵型嘅，即系成日都整一句就即系以为 KO 到人哋，但系你一同佢分析咧就哑卵晒喎。嗱，例如上面嗰条友咧，又系我怀疑佢系热狗嗰啲人咧，又系讲一句好卵劲嘅，屌老母咁样收尾，取为空到人噶咯，取为人哋啊收皮噶咯，屌唔该你检讨下啦。即系咁样就走捻咗佢咧，就即系杀完嘢之后又唔捻讲道理嘅，咁啊以为自己赢咗啊！真系觉得呢啲人真系好无耻嘅啫。 Francis Champ 难道唔抗争就会唔穷？ 唔抗争就会唔穷啦咩？就系咯。所以好好笑啊！真系。OK， 继续。 Kevin 说阴谋论咁谂，会唔会系陈同学嘅血型比较罕有，大陆嘅器官移植有需求，所以捉咗佢去。 So Tupac Leg 几可肯定，因为黑警落错月台打人，所以唔公开太子 M T R C C T E。 Fortune 和亚叻代表一大班冇血性嘅市民，可惜呢类人充满喺呢个社会。 其实我觉得啊，咩 Fatonia Wong。我觉得你又唔使咁悲观嘅，我觉得嗰班冷血嘅人呢係真係少数嚟嘅，即係我认为啊，即係我的经验去判断我身边嘅朋友啦，同埋你见到游行嘅人士啦，同埋一般有仔有女有孙嘅人嗰个諗法呢，我觉得呢班人係少数嚟㗎啦，已经被边缘嘅，係佢自己先夠胆讲话自己係沉迷嘅大多数。如果真係有咁多呢啲人啊，如果你睇下嗰啲造势大会啊，即系喺天马公园嗰啲撑警大会，你嗰啲人甩皮甩骨又有，专登搭巴士搭个几钟头喺大陆搭嚟又有。咁如果真系咁多人啊，觉得即系嗰啲暴徒可耻啊，点会要出钱请呢啲人啦、啊？大把呢啲人啦、啊，咁啊使乜俾咁多钱民建联走去呃一啲阿婆嘅票去投票啊？佢就系冇信心。其实呢啲人就系少数啊嘛。我认为是这样，即我不是乐观的、啊、这个。同埋现在社会的气氛令到那些本身没什么点的倾向的人，他讲真话的成本是低了嘛。你几百万都出来游行，第一次一百万，第二次二百万。那另外多了那百万人就正正就是这样想嘛，觉得我表达自己的成本都不是很高啫，那就出了来咯。咁即系证明呢啲人其实都多噶，所以唔好妄自菲薄啊！ Andy Chow message retracted， 蠢我都信831有死人，因为中共原本想在831前用尽全力吓到香港人十月一唔出来，所以 咁啊，唔系因为咁就会有死人噶。咁中共想乜？咁究竟佢想乜？系咪都系你估嘅咧？有冇人讲过中共想乜咧？你又系听埋嗰啲？老蕭啊，真身講啊，匿埋喺中共嘅領導人嘅床下底咁樣，即係嗱呢個都係印象嚟㗎，我想講明啊，我唔係話代表一定你唔啱啊， 所以他们就真动了手，但可能高层担心国际舆论反应太大，所以他们。 但是高层担心你又会知道，我又不明白你为什么又会知道，即是这个纯粹都是估的。 所以他们就想着真相，其中一个证明是当时无救护人员入太子站，但有消防员入了太子站，而警方即刻叫了消防处最高层入了太子站，由他安排消防员想着真相。 OK， 咁啊，都系一个可能性嘅。 支持金门共和国香港留下去和台湾一样了，只有意识形态经济空转越来越同。香港暴徒是港独分子的炮灰，香港暴徒们不要到台湾来祸害。台湾现在已经绿色恐怖了。 喂，其实绿色恐怖咧，你觉得你又应该翻大陆住嘅、哦？咁二来咧，你又喺度 copy and paste 咧，重复又重复咧，即系证明系你又冇 point 啦。第三咧，你就系话。香港暴徒是港独分子的炮灰。嗱，我就住喺香港，你系住喺台湾嘅，我就见唔到香港有港独嘅恐怖分子啦。咁我唔知道你呢啲信息喺边度嚟嘅，我肯定喺你哋啲戇鳩嘅 group 啦，嗰啲乜嘢微信嗰啲 group 咧，有人唔做就去做狗咧，即系明明呢个世界有啲咁好嘅 WhatsApp 啊，嗰啲你又唔捻用埋喺大陆嘢咧。就抵你有今日嘅戇鳩嘅，咁啊另外咧就香港嘅暴徒咧就不要到台灣來禍害啊，咁你又放心，香港警察台灣都唔會收嘅，即係你講暴徒啊，係咪？香港嘅暴徒咧就只係警察會做呢啲嘢嘅啫，香港嗰啲就唔係叫暴徒，嗰啲咧就只一個香港警察冇運作能力底下而產生一啲暴力事件嘅一啲普通市民嚟嘅啫，咁暴徒咧就喺曬差館。咁所以你唔了解香港，你系咪喺度交屋啦？唔该你。嗱，台湾我都唔敢干涉，因为我唔了解台湾，冇你咁了解。咁但系香港嘅情况，真系唔该你收皮啦。我谂呢度多数人都会认同我嘅。 台湾现在已经绿色恐怖了。 咁你快翻大陆住啦，你有得拣噶。你翻大陆入党都得噶，你申请就得噶咯。点解你要喺台湾呢？喂，不如你答下我咧，你点解唔翻大陆住或者入籍？要在台湾呢，请问你是不是觉得大陆真的很正呢？现在还有你除了食粪屙屌，有些什么另类 的见识和一些核心价值呢，可不可以讲一下呢？即是不要成日都人家讲你又鹦鹉学舌这样。你讲的东西我真的无数那么多湖南师的 group 和大陆那些群组都是讲同一样东西，你又没有证实过，你又冇嚟香港见识下咩叫做游行，咩叫做咩叫做正式申请呢个叫做咩，即係嗰啲社运嘅圈子啊，你又可以知道晒香港有港独㗎喎，咩炮灰嗰啲都係你諗㗎喎，呢啲唔該你收皮啦，乜撚都唔知喺度背书，用衰撚个鹦鹉啊你。 我贴贴嚟，我认为大部分都係唔够胆出声同十五十六唔识判断嘅人。 你讲咩大部分都系呢啲人啊，我唔明白你讲乜。你讲一半唔讲一半又系。 齐白我公司白九成浅蓝到深蓝，反白眼嘅表情，原嚟系咪有五毛入咗嚟？呢 chat 配我见大部分傻閪男师都系低学历，但真系唔明点解啲傻閪男师会觉得自己谂嘢会聪明过高学历嘅专业人士。 嗱，我又唔敢讲全部男师都低学历，但我够胆分辨咧，就系嗰啲低学历嘅傻閪咧，就系、是。容易变男师，咁咧一低学历而又有另类嘅核心价值，或者有同理心嘅低学历嘅人咧，佢就会变咗黄师，即系呢啲比较直接嘅。但系高学历嘅都会变男师咧，原因就系咧有利益咯，即系个利益就系可能嘅圈子啦，或者嘅工作机会、生意机会多啲啦，咁或者有痛脚喺中共嘅手咧，佢都会变咗男师嘅。咁所以你一刀切咧，就话高学历就会变咗黄师，低学历嘅傻閪就系会变咗蓝师，咁我又唔认同啦呢样嘢。当然， 就 as 跟高学历一样有蓝师师，亲我识嗰啲蓝师、硕士、博士都有，主要系所谓既得利益者，师、 啊、 七收皮其人类尤其多。 咩话？收皮其人类尤其多啊？哦，即系嗰啲林老就嚟死嗰啲系嘛？ 林妹妹五毛讨论港台是等于太监讨论性生活，喜极而泣嘅表情。E B E 蓝同黄真系冇学历年龄之分，只系良知同利益嘅选择。L D 五一讲绿色恐怖就收得皮，边个党执政是由选票选出来。个别权香港人嘅主观愿望，梗系唔想831又死人啦，我都唔想啊。 系咁，所以我觉得武真证实到咧，唔好谂咁多啦，即系唔好令到个情绪跌到落谷底啊，因为呢个系精神嘅。嘅管理啦，即系你既然你又证实唔到，你一厢情愿觉得系令到自己好唔开心，咁反而对成个运动或者对你自己嗰个意志力咧，即系嗰个意志或者你嗰个续航力会降低，我觉得系蚀灼嘅。咁所以我呼吁大家咧，即系有啲嘢冇真凭实据咧，就唔好当咗系真咯。你怀疑嘅阶段都可以怀疑噶嘛，你冇人叫你唔好怀疑。但是你一口咬定了，我觉得一定是啦。那你只会一个负面的情绪啦，同埋对整个大家那个反抗的意志的力量都会低了。这个是我的忠告。 沙伦翁，而家有高学历唔代表会独立思考。时坏红收皮，其等于收成波咋？砌白六百零七啦。Fortune 翁，好可惜，良知往往需要一啲不幸嘅事件去激发。如果一段时间冇呢类事件，大家又正常翻工。H K J 大陆人一离开了中国就会突然爱国，可耻之极。 呢、这个唔止可耻啊，都仲系人类学嘅一个谜嚟啊！即系我觉得香港好多呢啲 case 咧，值得去写论文。同埋去喺心理学咧嘅一个大嘅研究，因为好难有一个咁大规模、咁有咁必须要呢班成个香港市民或者成个大中华区嘅市民去表态去支持或者反对一样嘢，而佢哋本身置身于一个咩利益同埋一个咩社会，而把口又讲出啲咩嘅相反嘅内容。我觉得呢个是一个好大嘅命题嚟嘅，真係有助人类对人类更加了解嘅。尤其是啲移民去加拿大啊、美国啊嗰啲前香港人，佢仲莫名其妙嘅。咁我哋争取緊嘅嘢，佢哋基本上个国家已经有啦。但唔知点解佢又反对我哋争取緊嗰啲嘢喎。即係嗰啲嘢就係所谓民主自由啦。但我哋同嗰啲咁嘅华人同根生㗎嘛。点解佢哋不单止会反对我哋争取佢已经有嘅嘢。而唱反调呢，咁啊呢个嘢真係大话不解嘅，人真係好得意嘅，真係。 美国趁虽然香港抗争死伤被捕严重，但是继续反抗中共系必须嘅，因为美国西方国家迟早会喐中共，到时候香港人可以唔使同中共一起死。Ruby Pun 亦都有人讲过，点解831从来冇咗封咗站之后嘅片流出过呢？是否全部都俾人搣口呢？有人话好多人在路轨逃亡，走唔到出嚟。 咁啊，即系又变翻鬼故系列噶咯，大佬。 So typically, 香港政府班官一字排开，有边个唔高学历 ？EBE 中国人基因好特别。林妹妹追离开粪坑，去到清水池不能生存，觉得还是粪坑够好。 嗱，呢个现象啫，你讲紧林妹妹，但我想知道点解啊嘛，即系你讲得非常之贴切噶，你讲得。 齐白倪康话：中国人无性好重 ，Wellington 斥香港港独问题真的不存在。台湾不了解香港情况，就是因为假新闻多。我真的很了解台湾情况，所以建议大家不论整字幕或留言都好，一定要澄清。海内外真的太多华人被中共党媒骗了。 系啊，即系你头先嗰啲人咧，佢捞一餐懵咧，人哋讲770几个话题咧，佢都仲系要 copy and paste 多一镬。即系你谂下佢哋嗰个。被洗脑同埋嗰个唔思考嘅情况几咁严重啦、啊，即系我讲紧呢个系支持金门共和国嗰个台湾朋友咧，可能佢唔系好识听广东话，估下估下啦，即系我咁样谂佢咧，已经系好对佢系即系好客气噶啦，老实讲。 HPY 陈其实又不能以学历离婚，仗义梅多逃九倍，书生多是薄幸人。 系咯，咁所以咧，即系唔好太过label 得好简单。咁譬如黄丝蓝丝都其实好 label 噶啦，已经。咁但系 label 得嚟呢个，因为大是大非嘅底下咧，咁先至可以 label 到咯。咁譬如有啲人话嗰啲多数都系傻閪咁样，即系我又唔能够完全因为佢真系唔认同，但系亦都唔可以咁样分咯。原因就是 有好多即係佢即係好聰明，但係佢做嗰啲傻閪行為咧，就同佢個朋友圈啦，同佢個接收嘅資訊啦，同埋佢嗰個個人嘅性格有關嘅。咁所以係咯，即係分唔到佢係學歷高啊點？但係咧問題咧，就係、是、有樣嘢可以分得到咧，就係、是、拉咗嗰啲佢哋嗰啲傻閪嘅暴徒，即係口中嘅暴徒咧，就係、是、裡面有建築師啦，有律師啦，有醫護人員啦、醫生啦都有嘅。咁即係證明咧，香港其實跨階層地都係對個政府好不滿，呢、這個就係真事。有數據，但係咧，你求其喺呢個撐警大遊行嗰度咧，揾把機關槍掃射啊，執翻嚟嗰啲係啲咩人咧？咁大家心裏有數，呢、這個都係真事。連瀨尿牛丸甩笨都講唔清楚嘅嗰啲人根本就。 Fortuna 王香港人好忙，一方面要继续抗争，一方面又要增值自己，唔好俾人睇死。C 七我啲美家亲有可能觉得当年移民中居咗，如果香港人今时今日成功，自己咪中居。Thomas 论海外华人恃着大陆经济冒起，社会种族地位因而提高，对他们在海外招摇撞骗是好事。支持金门共和国，上楼嘅表情，上楼嘅表情，希望香港和平理性，暴力暴乱越来越像台湾的民进党，搞乱台湾经济，制造社会仇恨，经济空转二十多年，上楼嘅表情。 大家见到啦，呢啲咁嘅咁低质素嘅朋友咧，即系我都留佢喺度咧，我都系无非咧。希望讲咁多嘢咧，都系正如头先嗰位朋友咧，希望辟谣，希望等佢了解多啲香港。但系发觉系冇用噶，我唔知唔识听定咩咧，佢仲系 copy and paste。希望香港和平理性，但系和平理性底下二十年都争取唔到我哋应该有嘅嘢。所谓应该有嘅嘢咧，就是、中英联合声明赋予我哋之下嘅权利嘅法律。而家就係我哋透過二十幾年和平理性都唔能夠逼到中共控制嘅香港政府承諾翻我哋應該有嘅嘢啊嘛！你聽唔聽佢名我咁樣講？咁於是乎咧，你又覺得暴力越嚟越像台灣的民進黨，你又更加戇鳩啦！民進黨而家有幾暴力啊？佢執政咗之後仲有冇暴力啊？請問你嘅印象仲係停留喺一黨專政國民黨嘅時代？咁民進黨連所有嘅傳媒都係俾國民黨控制住嘅時候，佢哋唔係靠呢啲暴力令到更加多人知道佢哋個黨章，知道佢哋嘅理念，佢又點樣能夠選到入去總統府啊？你連呢啲咁嘅嘢，你作為台灣人，你都唔撚明，淨係覺得暴力亂越嚟越似台灣嘅民進黨。喂，民進黨有冇打過交先？今時今日有幾耐冇打過交先？即係你戇鳩啊！即係你活在台灣，活在當下，你完全是變成了一個共產黨的那些三流、四流或者十五流的寫手，他寫出來的東西在殺野。喂，即你不能告訴人聽，你有聽九吹二十四，你水平這樣，真的。還說搞亂台灣經濟，製造社會仇恨，令台灣空轉二十多年。台灣二十年前，有沒有民進黨執到政呢？請問。民進黨執政是頂籠12年是吧，至到現在。是不是12年還是16年啊？我真的不敢肯定。那你說空轉20多年，我不知道你怎麼來的啦。即是你說國民黨都是廢的啦，之前是不是，是不是什麼意思啊？怎麼你事實都搞不清楚，你在殺野啊，我真的覺得你真的很可悲啊。還在學人留言添啊。怎麼你都是適合回大陸生活的啊，真的。 春通常是不在建制内的知识分子会最有良知，在建制内的知识分子就会为权为钱失了良知的。林妹妹在微信圈打滚和正体 CCTVB 的人都会变蓝丝，不论学历，不论年纪。 Well 年近七，香港跟台湾情况根本不同，香港没民主自由，没真普选，政府也没话语权全受共产党控制，根本绝不回应大多数民意的诉求而感到没办法。我个人和理非，但理解破坏而不伤人的抗争方法，谴责共警一连串的策 是啊，你讲得好清楚啊！即系而家我大家咁讲咁多嘢咧，都系无非咧令到咧喺侧边听紧嘢嗰啲朋友咧，都系 希望你知多少少，你唔即系你叫你当场认错咧，你梗系唔会啦。原因就系你系冇呢个勇气啊嘛。咁但系都系希望留下一粒种子咧，即系都系叫尽咗自己嘅责任啦。 C 760以上嗰班估计八成男个人认知，郑大班都咁讲。Alex out live again, Alex out good morning。老缺旺角开始有差佬出嚟清场。HKJ 睇下建制派班垃圾，咪就系高学历嘅人揸样板。呢 chat 配上街游行仲唔叫理性，系咪要咩都唔理叫理性？ 你同佢讲晒，因为仲系 copy and paste 紧。咁咧，HK 仔咧，香港仔咧就话建制派班垃圾咧，嗰啲学历咧，所谓你真系信系坚噶，你真系年青人，你太年青啦，真系。 支持金门共和国今日的台湾，香港人可以到台湾看看，整个台湾被民进党挑动的社会仇恨对立情绪，只有仇恨，经济越来越落后，庶民越来越穷，上楼嘅表情。 你讲到而家咧，你都系最关心经济越来越穷嘅啫。即系我头先同你讲关于嗰、那个人除咗食粪屙屌之外，仲有啲咩价值呢？我谂对你嚟讲咧，简直系你俾个自卫器一只老虎玩，佢都唔知系咩嚟嘅。即系我谂你就系一个咁嘅人啦。所以我讲咁多。一啲关于价值嘅嘢嚟讲咧，都系似乎嘥鸠气嘅，真系冇嘢讲，对唔住。 Emily 六九条金门有啦，好捻烦啊！沙林王共和国先生，我哋冇得喺台湾投票噶，你讲翻香港嘢啦，乱呢，我怀疑佢唔系台湾人，系五毛嚟。周武正废清泉岛者来了，怪不得街上暴徒越来越少了，一群废物垃圾整天意淫，支持金门共和国，发浅寒嘅表情，发浅寒嘅表情 ，OK， 即系点咧？我唔明白你讲乜喎？呢、這个周咩啊？周武正啊？ 周武正废清泉岛者来了，怪不得街上暴徒越来越少了，一群废物垃圾整天意淫。 唔知道你讲乜喎？真系，你读嗰啲字我都明白你讲乜，但系你意思系咩？可唔可以具体少少啊？ 时歪控睇下泛民和平理性咗廿几年，被人表到七彩就知和平理性仲有没有用？支持金门共和国乱嚟，你乱嚟又五毛嚟送死。 咁啊唔系送死嘅，我都想同佢讲下道理嘅。但系问题真系不通人性嘅，就好难讲得通嘅，真系。 Emily 条友根本唔系台湾人，大陆五毛扮台湾人。C 七 at HKJ 罗志光出身民主党，尤其令人失望。高学历嘅人揸样板中的样板 ，Yan So Caris Y 红猫低级红喜极而泣嘅表情。Yan So Lee Check 配而家好多所谓嘅台湾人都系大陆新移民。 张 俊杰条友收姜啦。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呢个咩意思啊 ？Yan Sost 呢个唔知，完全唔知系做乜。不过唔紧要，唔知就算啦。喂 ，Blacker， 你又唔系迟到嘅，因为今日都唔系 regular 嘅开麦。咁但系都好耐啦，但系今日破咗纪录喎，好似 Blacker 迟到，周武正柴玲吴宇开希黄丹全都死了。Humanage 和平理性，刘晓波、黄泉、张吕旺、杨黄美玉、董耀琼够和平理想吧？全被弄死了，弄傻了。Lam Josephine， 他们有病。支持金门共和国，支持香港和平诉求，不要学台湾的民进党暴力绿色恐怖。上楼嘅表情，上楼嘅表情。 喂，其实我真系怀疑咧，呢、這个支持金门共和国咧，根本系大陆人嚟嘅，即系台湾嘅简单嘅近代史完全系唔知咁嘅，好似。 C 七民进党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 ，Lee Chat 配国博士支持金门共和国 ，Lee Chat 配支持香港和平诉求，不要学台湾的民进党暴力绿色恐怖。 我觉得全球咧都冇恐怖嘢恐怖得过红色恐怖噶啦，可能你又未见识过啦，或者你又愿意接受啦。 原理建制 D 扑街假学历来噶，原来原9394，其实个条友支持金门共和国系来自陆，佢根本唔系台湾人，是歪控，所以正系关心经济好唔好嗰啲，咪就系蓝丝底嘅血咯。Lam Josephine 他们太自私 ，C 七民进党暴力不及黑金暴力，基拉泰和好似今日咁，如果佢哋系暴徒，由尖沙咀至旺角啲商铺俾人开晒火抢晒嘢啦，呢啲系抗争运动，哪有暴徒 ？And D 超大陆已经70年一党专政，中国政治贪腐及空转过70年了。Four Tipic Lake 可以解释当年六四后恐惧中共所以移民，今时今日见到香港乱象就条件反射指责弱者，共同点都系心灵脆弱又无安全感。Lee Chat 配州无证，不如你问下司马南咩叫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 Lam Josephine 来生不做中国人，蠢坏唱上楼的表情应该系属于支持光头韩国仲好想搵人仔嘅人嚟。C 七州无证以为我哋系废青，剪贴错咗，喜极而泣嘅表情。 系啦，佢最得戇鳩咧就系剪贴咧就 OK 嘅。咁就即系呢个系咪工作嚟嘅咧？即系你做工做到咁都俾人炒啦，系嘛？ Branding 同班白痴讲晒中国政府连国际法律都唔遵守，香港人最想嘅只系香港政府尊重翻法律，同好似以前一样有规有矩，守法守规啫。 立 查今日我嗰头好繁忙。 哦，系啊，我都知啊。嗱，呢个实在我怀疑佢一个 robot 嚟啊，因为成日都生成器咁样样，屌大佬，唔想嘥时间招呼佢，大家应该唔会怪我噶，系咪？ 原来原9394，其实台湾已经有大量台商回流返台湾，单间今年有30亿。HKJ 真系好唔明白，原来昌作为港大讲师可以同容海恩沟通到，仲要结婚生仔 Captain Pat 教海探长请客我新来的，听条有大陆扮台湾。Ruby 潘子从831已经冇再搭港铁，好鬼惊有阴影，今日都系转咗几次巴士冇用，八达通 Chipping 长依家仲支持国民党果子，肯定系共狗啦。Even 小高学历唔等于高智商嘅，各议员都话有博士学位，不过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喂，那袁利昌呢今天才跟朋友在街上耻笑过。因为呢即是假若譬如就算我来讲，就算小学同学认识了40年，即我见到今天有即大部分八成都转了蓝。我觉得很痛心，我都不想再跟他聊天，也都尝试 lift 个 group。即倾多句都嘥气，屋企人啊朋友亦都系嘅。但系竟然有啲人可以咧政见唔同咧，但系又可以生到仔嘅，呢个真系都几好笑嘅，即系笑病嚟嘅，简直系。咁于是乎咧，就令到我觉得啊，究竟佢对个政见系咪真心嘅咧？你与其信一个做紧立法会议员嘅建制派嘅，佢系假男啊，一你信一个矮矮妹妹嘅大学讲师是假王呢？因为为什么假定他们王的不是真王，男的不是真男？那我宁愿相信呢一个王是假王，所以大家不要中计，以为他把口讲就是自己支持示威，我就不会信他咯。如果是真的话，你硬到先算啦，还生到仔不是吧，给我就不得了，真的黑布蒙头入闸都不得啦。所以我不会信那个袁利昌，真的袁利明我都不信，我怎么信袁利昌的傻。 原来原9394，其实台湾已经有大量台商回流返台湾。 好，继续了。Chan Ken 新来的 Chan Ken 我新来的，听条有大陆扮台湾。 Ruby 潘子从八百。 好 OK 读了了，这个喂欢迎你啊新来的那些朋友。喂，不如讲下你为什么会新来啊，即是撞入来啊，又或者为什么究竟 了。而家 D 五毛经常强调自己是台湾、澳洲、美国人，是 Y 控 block 斥佢啦。Y wing team 边够大陆赤纳税恐怖。Wellington 七若有了解，台湾的新闻很乱，很多造假。民进党是真的很垃圾，绿色恐怖确实存在，绿党无法无天，司法败坏。若对绿党了解，就知他根本就不该存在。两次总统，两个都贪污诈骗。我个人相信民进党极可能是日本间谍组织。 喂，老实讲。即是你日本间谍组织呢，我都宁愿落在日本手到个落在中共手。老实讲，即是我你讲的嘢姑且我当你是真的，你有睇法。即是你有咁嘅体会，我体会唔到嘅，我又唔会同你拗嘅。 咁但係國民黨依靠大陸產生大量嘅假新聞，你覺得呢啲黨又係好嘢嚟嘅咩？即係兩個黨都係衰啦，當係咁當兩個黨都係詐騙啦。咁你覺得國民黨貪污嚴重啦，又話民進黨貪污嚴重咧？民進黨嘅總統貪污之後要坐監嘅喎，但係國民黨嘅黑金政治係完全冇人坐過監嘅。我唔肯定啊，我估啫，因為民進黨即係個阿陳水扁坐監，咪貪污係真係坐監嘅。咁所以你嘅 conclusion 即係你極有可能日本嘅間諜。咁如果日本嘅利益或者台灣嘅利益最尾落日本手上嘅，甚至乎食埋台灣，台灣係俾翻日本統治嘅，我都認為成個結局話總好過咧。台灣人出賣咗本土人，透過國民黨而投咗共，我覺得個結局你問翻台灣人啦，究竟多啲人寧願做日本嘅國民啦，因為多啲人做共產黨嘅國民咧，我反而覺得公投咧，又或者分治咧，我覺得係仲理想過落喺共產黨嘅手上，即係我咁我嘅認為啫，即係你認為哇中國人一定要大一統嘅咁樣，咁我覺得你戇鳩啦，當然。咁如果理性嘅角度啊，都唔系冇可能发生嘅。咁如果当你讲嘅嘢系真事嘅话， 石林黄海共和国先生，你唔系 robot 就 say hi H P Y， 请新数仔都有将来后果嘅。戴太阳眼镜嘅笑面 ，Maria Long Lee Chat 配其实容海恩傻得嚟几可爱。Hermitage 蓝丝仲有一个特征系黄丝帽嘅，就系深蓝丝一旦发现自己后代系黄丝，就算佢哋后代真系出去抗争被人打死强奸，依啲深蓝丝都会感到痛快高兴，因为 Hermitage 蓝丝仲有一个特征系黄丝帽嘅，就系深蓝丝一旦发现自己后代系黄丝，就算佢哋后代真系出去抗争被人打死强奸，依啲深蓝丝都会感到高兴，因为宽慰。 咁啊，做咩要讲两次咧？定系 echo 嚟噶啦 ？Patrick 陈陈水扁坐监，好似唔系因为贪污嘅罪名。 哦、因为 年代七台湾新闻很乱的，六媒报香港反送中新闻比较真，报台湾蓝营和韩国瑜的新闻假，而蓝媒中天报韩国瑜新闻真，但会报香港负面假新闻。我勇韩。 哦 ，OK， 你勇韩啊？真有品味喎、啊！你真系唔该晒。 蔡怀松，我个人都觉得俾日本人统治好捻过共产党几千万倍。李卓配就好似而家香港咁，大部分香港人都愿意俾英国管治多过港共。 香港人俾日本人管治都开心过俾共产党管治啦，系嘛？ 沙林王共和国先生改咗名做 Wellington 七。 哦，系嘛？咁呢个 Wellington 七咧，就好似正常少少嘅，即系佢咪唔系好 copy and paste。但系佢哋都系嗰啲人嚟噶啦，我相信。咁啊，借问声啊 ，Wellington 七咧，你系咪台湾人嚟嘅咧？定系共产党嘅移民或者共产党嘅间谍咧？请问呢样嘢我真系好怀疑系咪？咁呢度唔紧要，你香港嚟嘅，你认咗冇所谓噶。 Lam Josephine， 我见到今时今日香港人的情景很心痛啊！虽我只做了12年香港人，留有香港人的血，我支持香港人，希望他们平安。我是黄的欧洲香港人一，是歪控陈水扁系个老婆贪污，而啲人认为佢冇理由唔知 道。哦，明白，原来咁样。喂，系咯，即系大家对台湾咧都即系我有一知半解啦，但系我将我所有知嘅咧就我都讲晒，都冇乜特别。更加了解，同埋我又唔可以 live 咁样走去分身走去做咩做 fact check 或者去 wiki 嘅，咁我唔係巴闭到呢做网台都有个助手不停咁样提我做嘢嘅，即係做电台先有呢啲享受嘅。咁好啦，咁都好嘢啦，但今日真係破晒纪录啊，有好似曾经最高纪录系几多人啊，係590。是610好像破了纪录定是之前有那么多啊 ,610 人就算好多了，还要星期日晚那么夜。那差不多啦，大家又再在这里吹多一阵，即是你自己表达紧啦现在。那我就不再再加话题了。嗌下几句口号唱下歌那就完啦，好吗？ C 七陳水扁的罪名是國務機要費案洗錢。Samantha Chili 袁容聯分想搞種族融和，笑到碌地嘅表情。If Louis Dunn 係比日本管好過共狗。Lam Josephine Thanksgiving 誰主浮沉香港人加油。蔣懷祥勇韓記就唔該你預咗輸先啦。條光頭老鼠鳩硬， 真係唔敢講啊！因為共產黨洗嘅錢喺佢身上都好多嘅，唔好咁快開心住啊！即係如果你是一個真正嘅台灣人咧，尤其是你係原居民，唔係外來人咧，即係原島民啊，都唔係好多嘅咁人口就，咁你唔會支持國民黨係咪啊？你明知佢賣台，明知佢投共嘅喎，咁所以好有理由咧，見到今日仲係擁護國民黨或者韓國瑜嘅人咧，一定係唔係台灣本土人咯，又或者係既得利益者咯，即係同香港藍絲係相對接近嘅。 C 七陳水扁，蔣懷祥勇韓記就唔該你預咗輸先啦。條袁理同支持國光球星死得啦。Grant 真新聞定假新聞，其實對有少少腦記香港人根本冇影響，所以冇所謂。 啊，咁都唔係噶。有少少脑唔系唔够噶，即系你要有你要用先得噶嘛，你唔用嘅都死得人嘅。 H P Y Chan， 但系有林郑助攻蔡英文咧，应该好啲嘅。Yam Josephine， good night to you all and Adele， be safe and healthy。 OK， 大家话 ，thank you， 多谢你。 C 七韩国与美国都去唔成，选个鬼？ 美国都去唔成啫，咩意思啊？我唔明喎，要去美國去得成先選到嘅咩？咁我真係唔知喎。 Wellington 七好明顯，你真的不了解台灣歷史，就好像台灣人不了解香港情況一樣。中華民國108年了，國民黨若有人貪腐，絕不會像民進黨一樣護航。知？ 咁即係點啊？唔明你講乜喎？即係國民黨若有人貪腐，絕不會像民進黨一樣護航。点解我真的不知道你讲乜喎。咁但系我就系意识形态嘅啫，即系国民党不停咁投共咧、卖国咧，咁我觉得作为一个即系有少少正义感嘅人咧，都唔希望国民党会得逞咯。因为作为一个本土嘅台湾人咧，即系边度想台湾系一个民主自由？可以一人一票的國家變成一個獨裁國家的，即只是這樣我已經不能夠妥協了。就算你說民進黨的不是的東西是真的，那你們 有選票去制裁他的嘛，那你當你的選票流來的。 基拉泰和拜拜啦，老譚。 時 威控支持民黨嘅都係貪利益。蔣懷祥，我只係相信台灣嘅新一代一定唔會投俾光頭佬。Shipping Chow， 我可以想象話勇韓嘅人一定特別靚仔。神王，大家睇下 YouTube Channel， 睇下228事件，台灣人點解咁憎國民黨有得解？ 係係咯，可能你啱啱講嘅 Wellington 又唔知喎。所以我懷疑他不是台灣人嚟嘅，真係。 基拉泰和那有暴徒自有暴政。Wellington 七 message retracted。Lam Josephine agreed with you。 Wellington 七做咩彈弓手啊？講講下又唔講啊。 Salty Pig Lake， 台灣好多廢老盲毛，韓國如莫名其妙好多死忠 fans。誰主浮沉擁抱自由，堅持民主，香港人哪怕行出一小步，也會是民族的一大步。加油！ 唉，你真係講得悲壯啊！ 是 Y 控 Siri， 是国民党先啱。 OK， 喂，咁啊，真系唔好讲啦，因为好夜噶啦。咁啊，今日多谢阿齐白嘅sponsor 啦。今日好似呢个 PayMe 有冇人 sponsor 9744咧？睇下先，要明谢噶，因为有礼貌噶嘛，都系。啊，仲有啊呢位 Sharon Young， 又多谢你喺PayMe 嗰度 sponsor 9744啦。咁啊，繼續大家如果有興趣繼續嚟吹水嘅咧，咁啊每逢星期四咧都會喺度噶啦。咁啊有興趣 sponsor 嘅咧，咁你望下畫面嘅左上角啦，自有分條噶啦。咁好啦，咁就今日星期一，而家星期日晚，即系而家進入星期一。咁啊最耐都係星期四會下次 live 啦。如果唔係咧，就短期內發生緊嘢咧，我都會 live 嘅。咁啊，仲有冇人留言啊？OK， 好啦，冇啦， 咁啊，大家早唞，听日就要翻工，读埋呢几个留言就走得。我都系 good night 啫，冇乜特别嘅嘢想讲。咁即系证明咧，呢度仲留喺度嘅人就 delay 唔系太多。 Emily 挺国民党都仲可以理解，挺韩真系 C L S 完全无总统级质素。谁主浮沉晚安各位，齐白 good night C 七 good night， 基拉泰和香港人加油，强壮记忆投机。 香港人加油，好啦，再见，拜拜。